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大家好，我系新年。 喂，系啊，咁今集咧就系、是、我哋呢个九周年啦，系啦、啊，咁啊虽然今日就未到五一五，啊不过听日就系嘅，咁可能大家即系听到录音都差唔多啦，系啊，咁啊都 哇恭喜晒恭喜晒九周年啦，厉害厉害， 眨下眼吓、啊，不过就唔知即系都系而家都系咁啦，我哋觉得好似都系冇乜进展嘅，我自己觉得就吓，啊大家讲下感想先啦， 嗯，有咩感想？冇乜啦，差唔多。 马仔好早好耐㗎，马仔其实。 马仔咪元祖咯，算唔算系咪元祖㗎？其实。 都唔系 嘅。都好早 嘅。讲下讲下。 吓、啊，冇喎，都系咁咯。喂，而家睇嘢其实辛苦过之前，就啲网站难搵咯，成日俾人哋博咗。 系啦，我啲。吓 咁吓咁啲戏去戏院睇又唔系想象中咁好睇咯，成日都。 即系啲戏又开始跌窝吓。 哈哈，咁啊，唔系，因为其实系啲题材本身都系我啲咁，唔知有冇乜另外啲题材。如果佢另外啲题材啲又好烂，我唔知点解会。 即系一系咧就系、是、repeat 一啲嘢，系嘛？ 吓、啊，咁都好睇嘅会。咁譬如即系有啲保证嗰啲就，但系就个题材就系我啲。咁但系佢如果谂啲新嘢啲又，即系可能佢可能唔系啲咁好啦，而家新谂嗰啲就比较。差啲啊！睇嗰時候， 咦？你講呢兩樣嘢係今集係會齊曬喎，就係、是、呢個異形同埋呢個亞質王咯。 嚇、啊，係咯，我就成日覺得係、 嗯。一套話老牌子啊，另一套就即係其實都老，不過佢就玩新嘢啊，亞質王玩新嘢係唔同嘅咁樣。咁但係好唔好咧？咁如果頭先咁講啊，即係我哋都覺得一般啦。咁啊，連其實異形咧都今次都嗱、啊，當然即係唔係話好差，但係即係但係係咪咦？即係。反而系咪其他集数会 失望啲咯？ 系咪其他集数仲反而好啲咧？ 你跌咗窝咁啊又 系啊，不过就唔系个个都觉得嘅，咁有人亦都觉得系 OK 咁，所以唔系唔会唔 OK， 不过意思即系系咪想象中咁精彩？因为原本都有啲期待吓，咁但系就又好似唔系一回事。系好咁啊 ，Sunny 有咩感想啊？ 我诶感想都。做咁我應該都差唔多做咗一年啦，係嘛？我諗有冇啊？咁咁啊，即係自己啲技術啊，都仲係爭啲啊，未學得識。咁但係剪片嗰度就依家個速度其實快咗嘅。咁啊，但係將來就可能會。因為有新風啊，可能咧就剪片就會未必咁快啦。 唔緊要啦，好少人睇啊啲片。 唔係好，但係見有啲片好勁，嗰啲幾六萬幾喎，見。 呢個好 YouTube 多啲。唔係萬幾，係幾萬。 係冇錯。但係有啱啱近係，我就咁睇好似 有六萬幾啊。 係有一條係咯， 金剛個骷髏頭。 係。 咪真係好 咁買嚟咯， 都係要各個地區嘅人支持啦。即係我哋發覺而家我哋其實唔係得香港嘅即係聽眾啦。 係，明白。 咁啊，即係 anyway， 咁啊，可能都要做講啲嘢闊啲啦嚇，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啦。不過我哋講一講出邊啲嘢咧，香港啲人又冇聽過，咁所以其實都幾矛盾嘅呢件事，係咯。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講通靈少女咁樣，咁香港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咩嚟。 哦，直情唔想聽，唔知唔出奇，即係唔知聽下冇所謂，但係可能見到個 title 嘅乜鬼唔想聽，即係唔出奇啊，係咪？你都係想聽至撳嘅啫嘛，係咪？咁但不過咧，台灣嗰邊好似好受歡迎喎。 係啊，哦， 咁啊，不過台灣嗰邊可能唔知會唔會撳完，發覺講廣東話係走翻上去，見到都有嘅。不過台灣嗰邊而家都有唔少香港朋友過咗去生活嘅，而家。 是 即其實是或者識聽廣東話的台灣朋友其實都不少，因為其實都是中間有一段時間都是看很多港產片的。 嗯 即我認識的台灣朋友呢，他們是淨講流利廣東話的， 你不知道他是其實本來是廣東 話。台灣人。 很犀利的。 明 白。可能真的看得太多，看到完全是跟我們講一樣的可以。 同埋好似都聽有啲朋友講話都好似開始興學廣東話之類咁樣。 係咩？係咩？啊，咁都好喎、啊，係咯、 啊， 都好喎、啊、呢件事，係咯、啊。即係當我哋呢度越嚟越唔興嘅時候，有第二度興啊嘛。 嚇、啊！ 好，咁啊，不打咧。 我就跟大家學嘢啊，真係，因為咧你知我電影啦，但係我就科幻咧，其實就唔係咁識嘅。我真係透過咧，即係講電影嘅喺呢度聽下大家講節目，就學咗好多嘢。咁事實，咁而且呢一年咧，我都做一年啦。如果咁計，係 啊，有啊， 而家五月九年咯，因為我最記得我第一集係講雷神噶嘛，係嘛，四月嘅最記得，係啦。咁啊，即係坦白講，你知我唔係借做呢個網台啦。咁但係咧，我又做過，發覺就其實呢度好開心嘅，我就覺得，因為咧好冇咁多掣肘，亦都冇咬明嘅。即係當然咁，我另外嗰邊都冇得講錯嘅，咁啊 ，OK。咁咧，即係意思喺個題材上啦，或者個自由度咯，即係對於我即係好，同埋最主要有冇時間限制咧？即係呢樣，我覺得呢係呢個。要珍惜嘅呢個特點，即係係咯，嗰、那個禮拜勁嘅咪四個鐘，啊冇咁多嘢揀而精嘅兩個零鐘咁未必，即係爭好遠嘅。即係如果你話分咗節數，分咗有啲有廣告時段啊，咁樣劏開住你係難搞啲，係啊。咁同埋如果講夾咧，即係係夾到嘅，即係我你問我係啦，即係如果係Sci-Fi度，咁第二啲咧有時。始終就可能論點觀點上會即係唔同觀點合理嘅，但係有時係即係撞唔到啲 冇所謂，即 係 大家可以同一套戲有你中意睇，我唔中意睇，或者我 冇所謂㗎，係啦。咁但係你互相你係慢慢解釋㗎嘛，即係陳述啲嘢， 點解咧？ 中間有嘢交㗎嘛，係 研究下點解啊？咁大家點解有唔同嘅睇法啊？ 系咯，咁過癮嘅，咁所以我個人意見，即係我自己就好嘅，中意喺呢度錄嘅，即係係啦，即係除非真係有一日我出唔到聲，咁我係啊，我唔知道，即係我都明嘅，我即係幫到Sci-Fi嘅嘢我唔多，咁包括我又寫唔，即係又耽誤咗自己又寫唔出嚟。 你講劇本嗰 part， 咁我都盡量嘅，係趁住九週年，我都反省一下自己個 schedule 嚇。 喂，如果系快讲翻个剧本啊，原本谂住可以出街嘅台庆系咯，不过而家赶唔到啊， 我都知啊，对 不 起，对不起。不过都好，嚟紧睇会唔会我即系啊，我嘅 target 喺六月尾，因为有今晚搭丧尸喎，会唔会个丧尸超贴翻我哋啱啱嗰阵时推出，即系先出埋街啊？ 都问 问你谂呢个 target， 仲要录音嗰啲嘢。 咁系啊，咁计啦，起码早一个月或者 系啊，如果系赶得到， 尽赶啦， 其实都有晒大纲噶啦，系啦，系啦，系 都明，我都明， 系啦，咁啊，一阵啊，睇下有冇接唔接到其他人先啦，因为我哋个时间比较奇怪，而家系啦，咁啊，等我哋讲住先啦，如果一阵有其他人接嚟，就再继续讲，好唔好？好啦，咁我哋讲下今个礼拜啦，咁其实就二型啦，系嘛，同埋呢个嘅神劍阿瑟王啊， 神劍阿瑟王 系啦，当然都有。其他嘢嘅，有其他戲嘅，咁一陣不打都會先講幾個，即係其他唔係科幻先介紹少少啊啲好值得欣賞嘅電影咁幾套，好冇？喂，咁啊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數榜先咯。 係，好咁啊，第一啊，異形聖約。 係，咁肯定啦，係咯。 係，都有。 喂，但 係 唔係相公咁勁喎？ 有。 即係如果你話對比，係咯，佢都俾人分咗啲啊，係嘛？ 咁 因為其實理論上都係呢套啫。 接近四百場嘅，如果你講場次係咯。 系咯，但佢人气万目啫嘛。嗰阵时，譬如你当《狂野时速》啱啱上头嗰个礼拜三万几噶嘛，咁啊真系系嘛？始终可能系咪二零一来，我都觉得始终唔系合家欢。 佢又唔系啊，其实都好多人睇喎，呢度都。 咁啊系，唔系坊间都好多人有话题嘅，即系会睇。 系 我就咁睇字面数次就诶，即系我以为佢梗系好多名人啦，又唔算系啦。 咁都赢好多嘅，因为其他啲都争好远。好啦，第二位竟然有 系廿九加一， 系啦，竟然有第二位噶，都冇 啊， 系啊， 开心啊， 系啊， 呢套啦，即刻睇下呢套真系好值得支持嘅。 有百几场嘅，冇二百，但系都有百几嘅，接近嘅。系啦，好啊，第三 系银河守护队二啊， 系啦，咁都保持有八球到啦个场次，系啦，咁啊都 OK 嘅，仲有人入场嘅，好啦，咁啊第四应该系个一路新戏嚟嘅，系咪？ 系一百五啊几场呢、這个神剑阿瑟王， 系啦，咁不过咧呢个阿瑟王呢个传说其实喺香港就唔算好盛行嘅，其实虽然咧好多 game 啊，好多动画都系有阿瑟王呢、這个即系呢个元素或者甚至乎有阿瑟王啊。 即係你知日本動漫其實幾興嘅阿西王係 四百 多元素係嘛，好多元素去參阿西王。 即是不是就算不是講亞瑟王都會有亞瑟王的元素啦，你是啦，西巴本身雖然西巴有不同的西巴啦，但是你主要都是亞瑟王，即是女人的那個啦， 是 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喎，即是其實日本動漫就好受影響，即是因為亞瑟王呢個嘢世界都好大嘅，咁但係香港人又唔特別鍾意嘅，我發覺係呢個題材。咁所以就難啲，咁但係今次係玩魔幻㗎嘛，咁其實我係有期待入場嘅，不過呢出咗如何呢咁一陣講啦，係啦。 冇錯。 係。咁第五啊，春嬌救志明。 係仲繼續保持啊，係啊。 係啦。 好好啊，就嚟3000萬啦，佢呢套係啊，非常好啊，即係即係即 係。第六都保持先犀利啊，第六。 係呢、這個都保持咗，拆彈專家。 係啊，仲有彈。犀利啊！犀利啊！打到今次， 但估唔到啊！原來票房咧，春嬌好過拆彈。 嚇、啊！咁應該正常啊。 係咯，係咯， 正常啊！呢、這個係咯。 正常嘅續集片啊嘛，兼且。 係咯，係。都係 啱。 續集片係啦，咁咪有擁躉噶嘛，係咯。 係啦，咁係啦，第七《天父的禮物》。 是 哇！呢套真係水滑滑啊！我有時間呢套真係重點，因為呢套咧又係網民提醒我先會撈翻嚟睇。情況同嗰個完美方程一樣，呢套我排咧買個關子，我2017年呢一刻我排外語片第二。 咁犀利！ 咁厲害！係啦，好睇程度係。 第一係乜嘢咧？ 第一係完美方程，我而家呢一刻。 哦、okay, okay, 嗯，好，一陣會講少少係咪？ 系讲少少， 系啦，呢套都有超人噶，系啊，美国队长嚟噶嘛个主角， 系啊系，啱啱 都系复仇者， 系导演都系咯，系上讲过又系拍蜘蛛侠 啊，系啊，呢套其实系有关系嘅，同超人系啊，古仔冇，不过就系，好一阵讲少少，好第八位 系波斯 B B， 系都仲喺度嘅， 系第九天堂小屋， 天堂小屋系啊，福音电影系啊，真系好少场次，但系都仲喺十名内，好犀利，系 系。 第十 喜歡你啊！ 係啦，上禮拜介紹嘅，係啦，一套講食咁樣嘅一個愛情故事，係 啦。 好啦，咁有冇啲咧係新上但喺下邊嘅？ 呢個係咪新嘅？呢個玩轉新猴子 係咩嚟嘅？ 啲雲客佢講話點樣改個符文啊？ 哦， 即係人死後咪有符文嘅， 係 卜文係嘛？係啊，卜文係卜文咁啊。是富民是不是在那裡咁但是他好好嗰勁嘅嗰個即係嗰個老嗰個啊或者明星嚟㗎都。咁跟住就他自己寫定點樣寫定呢個秘書執佢。咁但係因為呢個秘書要執佢嗰啲富民呢從而改咗佢嘅人生㗎嘛你當係咁。幾有啲幽默又幾感人㗎嘛。 係即係文藝片。 咁下面應該 哦，那個女 櫻桃小丸豬30周年咯，係咪新嘅？ 頭先嗰個玩轉咩新猴子個女主角係阿小紅帽嚟嘅，好似 係阿 Amanda 係啦，係啦，係咯，係 好。係喎，櫻桃小丸豬係新嘅，係咪？ 嚇嚇，30周年紀念特別劇場版啊，15/1四場。 但係長嘅啫喎，咁到底係優先定已經係做咗嘅咧？ 我唔知邊度做咧，我唔見 MCL 有啊，要 5/13係做咗嘅喎，係咯。 哦，嘉禾啊，系啊，嘉禾做啊，几场咋，即系几场青衣奥运咁样，可能执几场咁。13号公映啊，即系上咗，啱啱上，呢个礼拜上。 即系街啊， 正常 啊， 已经系。 好少场嘅，得几场嘅，系啊。 系咯，几场。 嗰套咩鬼魅时尚喎、啊，都做咗啦。 系啦，呢套优先嘅，因为呢套想睇噶喎。 明白明白，优先嘅啫。 系啊，冇错，下礼拜上嘅，不过就偷上偷上。 呢套系啊边个咧？系啊 Twilight 女主角啊。 是啊基斯丁史超域。 喔、哦、是不是真的鬼戏还是什么戏来的名字那么怪的 我看车喇就好像说是有些心魔那样。即是都有些黑蒙蒙有些怪声那隻的。那有没有鬼那阵子。 OK。 就是精神有问题真的不 知道。是啦是啦是啦。那隻的。即又是那隻不知道是精神病定是童年阴影定是真的有隻嘢咁样那隻来。 是。好像都仲有好多喎立女都是啦有什么柏德信啊咁样喎。 系啦， 哇系啊，拍得上搞嘢喎，话巴士司机喎，冧个诗点，又话巴士司机识写诗喎，系喎，仙气男巴士司机，即系香港版仙气司机嘅男人版。 咁但系咩咧？系印度片？ 系咪系欧洲片？法国 欧洲片啊 ？OK， 我揿落去。 明白明白。 系啊，法国系。 法国片，哇正系。好，仲有冇失眠喎？好似仲有，系咪未做嘅咧？ 仲未做， 即係優先嘅， 係啊，又係優先啫，係啊，係下個禮拜。 我見好似好多。 另外仲有套咩？乜流亡詩人涉魯達啊？話呢啲 咩嚟㗎？ 唔知啊，我連涉魯達呢個 brand 我都未聽過，咪咯咪。 智利詩人 傳記片嚟㗎。 哦，係傳記片 ，OK， 冇錯。 哦，佢五月廿五先正式嘅，而家係優先啫。 啊，係係係，優先我見到係咁。 即係唔係講英文喎？翻咗會唔會呢啲？ 有機會啊！ 我見到超係咯，講舊嘢五十世紀呢啲喎。 哦，咁其實都好多戲喎嚇，不過就即係嗰啲係長啲啊，少啲同埋即係優先。好，明白。 嗱，佢話西班牙同法文嘅。 哦 ，OK。咁啊，睇字幕啦，呢啲真係係啦。 唔係。 好啦，咁啊，以上啊，去呢個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鍾意穿橋，唔鍾意聽古仔嘅朋友熄機。喂，咁啊，講咩先？不如快啲講咗嗰兩套唔係科幻啫，但係簡短啲。 好，講短嘢之後，即係重點講二型同阿叔華。 係啦。 咁先兩套短，即係短打就當然同科幻冇乜關啦。嗱，講套接近同科幻有關，冇話科幻，同數學有關，即係好理性嘅就是《天賦的禮物》。咁嗱，呢套即係幾個禮拜前，其實一上已經有人話咧帶定紙巾入場。咁啊話必喊咁講，咁咧嗱我同老婆睇嘅，老婆就睇《海底奇兵一》都會喊嘅， 咁 佢係 偏 正係啊，真係喊《海底奇兵一》，佢真係喊到話嗰下即係話去揾翻下阿貓仔咁樣，唔知點解我都唔知佢喊喺邊，但佢真係流曬眼淚。咁咧呢套真係見佢受唔到啦，我就見佢，同埋咧嗱，通常啲喊戲咧就拉屎咁，最後 ending 先喊。呢套其實佢做咧有幾個位咧，我就雖然不至於我啊，肯定唔會喊啦，我即麻木嘅。咁但我係有啲即係有啲熱淚盈眶嗰種感覺， 即 係有少少咁樣湧上嚟。 有 feel 係啦，有料嘅。嗯，最正呢個料咧，佢唔係 ending 喎，佢中段已經有咯。 嗯， 有幾個場口咧都即係營造到嗰種氣氛。咁包括就佢能夠咁感動，我覺得就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關美國隊長事嘅，坦白講，我個人意見係好靠個女主角，同埋另一個女主角，即係意思佢嘅外婆啦，即係意思佢媽媽係啦，即係小朋友嘅外婆外祖母啦，咁嗰個都係大星嚟嘅係嘛，我都唔記得佢英文名。咁總之勁啊，即係資深演員嚟嘅。咁玩啲戲正，咁同埋佢以女仔是點咯。咁你話好總結講，咁佢其實係一個數學天才咯。咁其實類似數學天才，就加咗就其實有托孤元素嘅。咁其實美國隊長並唔係個女仔個父母爸爸嚟嘅，佢係監護人嚟嘅啫。咁佢個妹就係女主角個媽媽。咁即係意思佢其實係佢兒身係嘛係嘛？ 是 啊，即個妹個女係啦，咁但係咧當時佢阿媽，即係意思講女主角個阿媽咧，就係托孤俾美國隊長，然後親口同佢講話要佢做監護人嘅，得唔得？然後佢阿媽去自殺嘅，得唔得？咁而林之後，佢阿媽原來係好勁嘅。咁好勁勁咩呢？咁佢就話啦，咁佢一輪嘅學術嘢都好快講，但總之睇得明嘅。但問題佢啲數學計算程式係過癮，而且係好足料，即係唔係話即係求其有啲符號咁嚇你。咁佢都表述得幾好喺啲數學世界，原來就話有七條命題呢係有咗個命題假設，但係就未有人 proof 到嘅。咁呢個世界七個叫最勁，就佢哋好喺數學界好 honor 佢哋嘅。咁會七個格，而家係格嘅張相，但下面又有嗰個命題，嗰個數式同埋個字。咁咁耐即係一個唔知印度科學家就數學家就解咗一個，咁嗰個已經上咗去咁樣。咁而嗰其餘六張相都格嘅咯。咁而女主角就爭啲解到，佢就自殺啦。女主角即係知女主角媽媽應該咁講，係啦，咁做做個故事背景嘅。咁當然你話聽落去喂，好似都又係呢啲講天才嘢，咁啊，嬌人似我啊，咁好多都玩過啦。咁但係佢今次就因為係細路女一個好，即係個細路女好鬼有觀眾緣嘅，即係又好戲啦、鬼馬啦，加上佢又會係飾演到一種天才，佢喺。佢眼中所有同年紀嘅人都係蠢嘅，而又甚至乎佢叻過啲大人嘅，咁即係嗰種自處，佢啲性格位拿得幾好。咁但係一方面佢又有童真，佢一樣會玩 lego， 佢一樣會為咗啲好少嘅事喊， 咁但係你撞到好好鬼過癮個感覺，咁呢個就真係贏咗，包括劇本寫得好，咁加上中間好多就講佢由個呢個小朋友心理同個美國隊長個關係咯，咁嗰啲咁人位喺度，因為始終美國隊長係同佢冇血緣關係，咁美國隊長都想搞嘢噶嘛，咁佢禮拜五晚都會落酒吧 red 嘅，咁佢又約法三章，就話逢禮拜五晚你要過去隔離鄰居，咁隔離個鄰居勁喎，隔離個鄰居咧都係數學天才，我講錯，係以前一套戲嘅數學天才，佢就係 NASA 太空咩英姿嗰個計數嗰、那個， 無名英姿。 系无名英姿嗰、那个，咁所以咧又系好有错感觉。不过佢戏入边呢个就先一个好慈祥嘅邻居，而最后系好关键，因为佢又有啲元素令到佢个抚养权又争赢咗咁样。即系总之后屘有场官司戏，咁就大桥就外祖母同美国队长打官司，就争呢个女嘅抚养权。咁佢外祖母呢系一个好严嘅母亲，喺佢嘅底下，佢即系女主角阿妈同埋美国队长都系好唔中意佢阿妈嘅。咁然後就一當佢哋一即係叫一有能力就搬咗出去住啦，咁關係唔好嘅。咁但係咧，原來佢外祖母即係佢阿媽咧，即係老呢、这個即係佢阿嫲啦，以前都係索街嘅，得啦。咁即係你當佢個遺傳係女呢邊好強嘅。咁但係佢就係、是、始終才能有限，咁佢知道自己就唔係勁，即係最 top 嘅索家。咁後屘又嫁咗俾個男人，但係佢喺佢眼中覺得個男人好蠢好廢。咁後屘有外遇咁樣，咁咁後屘又變咗單親家庭，就養大美國隊長同埋佢。咁即係直至佢唔知五歲六歲，佢發現就女主角個阿媽原來數學天分好好，咁樣就栽培佢咁樣就結跨咁樣。即係咁，但係後屘其實透過間官司咧，佢好有個試點就係靠依單官司。咁因為官司入邊其實冇女主角嘅，即係冇依個小朋友嘅主角。咁但係透過互相喺度辯論論證，就帶出咗兩個觀點嘅。咁、那個觀點就係、是。如果佢哋係天才，你係咪應該栽培佢？佢咪要做要行天才嘅生活咯？咁而美國隊長佢自己親口講，佢阿媽同佢托孤，就意思佢信任我作為大佬啦。佢係想佢知道佢個女係天才，但係佢想天才過平凡人嘅生活。佢即係想佢開心，係啦，就結婚就係啦。反而就要佢唔需要。即係再發揮，咁有兩個論點，咁兩個論點都唔係一面倒嘅，即係美國隊長都有迷失。佢美國隊長原來後屘講佢飲醉酒咧，佢最驚一樣嘢就係佢而家佢都湊咗佢，因為個切入點已經湊咗個女仔十年㗎啦。咁佢就話佢原來一直成日發惡夢，驚咧就係話我會唔會嘥咗呢個即係托孤，即係係啦，即係佢個兒身，我會唔會落即係令到佢個人生。即係 collapse 咗佢嘅人生咁樣，咁佢成日驚呢樣嘢，咁佢自己都有啲迷失嘅。咁外祖母嘅好 aggressive， 想搶佢個抚养权，就栽培佢做數學天才，繼承佢阿媽即係完到個叔叔咁樣。咁但係就確實有好威逼、好家教、好逼佢嘅阿嫲嘅。咁、那個女主角梗係唔中意阿嫲啦。咁但係問題又不至於話討厭。咁啊，最屘兩邊有啲博弈，就各有觀點。咁又透過單官司講出咗好多以前嘅嘢，咁其實都一直喺度講緊，就話究竟個阿媽點解自殺，個自殺位喺邊？咁而最後結果我唔穿峰迴路轉，係有啲扭橋。而我呢度都講下最大驚喜，其實佢阿媽一早完咗嗰條手術，係啦，咁佢托孤咗俾阿美國隊長，咁然後佢就話啦，我死咗之後都唔好公佈，我要等我老母死埋先公佈。我唔想我呢個小術俾我阿媽偷到任何光明咁樣， 咁憎佢媽 咁嘅，係啦個母女咁，但係佢阿媽一直都覺得自己係做啱栽培咗個女出嚟，係爭啲完成個小術嘅。咁最後個感動位喺依度，咁透過曬就係阿媽嗰啲戲啊，小朋友個戲，咁小朋友自己本質梗係中意同美國隊長一齊啦。咁但係後屘個法庭判咧，就判又話佢去咗個領養家庭，又要去。試下領養家庭，即係叫中立嘅領養家庭生活咁樣，咁啊類似咩？總之加咗好多矛盾喺入邊咁咯，咁啊揭垮。咁最後 ending 點咁就幾扭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後感人咯，同埋又佢又冇乜 tick 曬嘅。你問我，即係佢又冇話係咪一定天才就要點又要點嘅。咁之都係睇你自己點揀咁樣，即係佢個 point。咁所以我覺得係幾客觀得嚟又。幾感動，咁同埋你咁樣聽我講，好似喂實情都唔係好複雜個劇情，咁但係佢啲劇本佢寫得好精，即係我就真係好少文，即 即係呢啲叫劇情片或者叫文藝少少嘅劇情片，係會咁緊張咯。即係其實佢緊張唔係個畫面或者動作，而係佢啲對白好精嘅。即係譬如啊，一場個隔離個鄰居入嚟同個女講嘢，咁其實標 up 咗好多嘢，可能十句説話，但係就已經好精彩。咁你一定唔悶咯。跟住下一場就已經講下美國隊長同佢個老師就有一手嘅後尾。咁但係就點樣 build up 佢哋個關係，跟住個由個老師睇返小朋友女主角，咁然後佢又交代返佢個觀點，咁呢啲寫得好正嘅，咁一到位你就變咗好嘅精神去留意住啲對白，驚跳走咗一句又會 miss 咗啲嘢，咁成套戲都好實嘅，咁我覺得真係正啦。咁呢啲呀我個人認為有嘢學啦，即係呢啲劇本又，因為咁即係咁生活化或者叫做啊咁都係即係天才啫，即係講一個小朋友天才。咁但係嗰個嘅氣味佢就刻畫到出嚟，咁我覺得正啦。咁的確係天賦嘅禮物，所以我擺喺佢即係我覺得佢冇《完美方程》咁好，就唔係話個劇本兩個都好。不過《完美方程》正在咁佢一餐飯講曬套戲，咁確實係再要俾個安慰佢。咁呢套我真係擺今年外語片第二號，第三號就《猖狂帝國》啦。啊，即係我今年啦， 都係啲靠講嘢，但係啲對白寫得好精警嘅。 系哦，同埋佢又唔系话玩煽情嗰啲嘛，佢啲对白系好跟个角色，即系你会即刻明白，系、以咁嘅角色，美国队长以一个咁样托孤嘅人，佢又始终唔系佢辛苦，但系佢又要教得嚟都打嘅佢都，咁但系就有啲位咁又真系写得几好正嘅，啲刻画得，啲其实真系三个角色做晒套戏，呢即系呢度啊，不过加埋个邻居，个邻居都有关键作用，即系叫四个啲互动咯。正嘅真係，我覺得真係可以，即係當學嘢入去睇，心態入去睇都值得呢套啊！即係滄海遺珠嚇、啊，好彩有網友提我，咪好爭啲唔睇。開頭驚悶嘢，同埋你見我驚你個隊長啲演技好膠啊！咁但係呢套真係唔係好嘅，佢都 係冇撚落去復仇者㗎嘛啲嘢。 冇 彩蛋， 但佢有個位，佢啲題解謎解到好勁咯，即係好鬼好多張力拍到。 佢好 即係講話個靚妹一路寫一路諗咁樣。 唔係啊，女個隊長你話有講話 I'm not a hero 喎。 但佢呢度好似有個 hero 啫，佢有講過話自己唔 好似係啊。 有個講話父親角色咯，究竟想唔想做？其實美國隊長就唔想做父親嘅。即係佢唔想喺個女仔心中做個父親，佢係想以一個叫做大哥哥嘅隻角色咁樣嘅，佢成日都有啲咁嘅糾纏住。 好， 係啦， 咁 樣。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冇錯，值得一看。 另外，咁係咪講埋另一套啊？快快，係啦。 係喎，咁啊，嗰套快少少啦，因為嗰套係港產片啦，咁就係彭秀慧嘅舞台劇啦。咁其實當年嘅舞台劇就都做過，原來差唔多90多場。話又去過三，即係香港、澳門、台灣、北京都叫做過，咁我唔知十幾度公演，即係重演啊，咁所以一套好成名嘅舞台劇，咁而特別就係嗰套舞台劇係彭秀慧，即係呢套電影嘅導演就一人 show， 即係簡稱叫獨腳戲啦。佢喺個話劇入面咧就自己係導演、編劇、演員，咁而個話劇入面得佢一個人做啫。O.K. 係冇其他角色嘅，咁當然可能有靠第 D.V.O. 啊等等咁樣，咁真係名副其實獨角戲。咁而喺套戲畫劇入面，佢係一人分演兩角嘅。O.K. 即係一個人做兩個角色，咁套畫劇得兩個角色嘅啫，即係主要角色啊，其餘嗰啲可能 D.V.O. 啊配音啊咁樣回憶交代就算。咁係一套講年齡標籤女性面對30歲一個咁嘅關口，佢港女係咩心態，港男有啲咩心態嘅一個愛情故事，你可以咁講。 咁係咪佢 最後就由愛情轉咗去人生嘅？係， 佢咪同時飾演欣兒同埋亦都係周秀娜咧？ 冇錯，即係而家話劇入面佢兩個角色就係、是、黃天樂同咩周若琳。咁但係到電影呢，佢就係第一次做導演嘅彭秀慧。咁佢呢套電影入面嘅崗位係導演、編劇、監製。咁都算係叫做個人風格好強嘅一套電影啊 ,ok。咁而估唔到有一個舞台劇嘅人或者佢都叫做幕前加舞台劇幕後，佢轉做電影好多時都賴嘢。咁以往例子好多，譬如咩話朝聖辦公室啊、詹 Sir 啊，你 even 你話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你一轉落電影咧 high 嘅，咁主要就因為 我和春天算成功㗎啦，已經係 成功啊，都係都啱，即係轉落電影都起碼都冇乜大錯啊。 咧啱啱早年有一套華麗上班族啊，大佬仲 啊系系系系啱啱讲啦，赌上嗰套嘛，即系大王，好多佢切入肉咁啫，系 大王。 咁奶晒大王。咁一来唔同，二来其实最主要个剧本个扭动咧，其实佢大过你普通譬如动画改编啊、小说改编。咁因为舞台剧剧本最大分别就佢场景唔多，同埋佢哋惯咗一个场景入边靠对白同埋演技去推进剧情。咁所以永远佢都叫做定点写法嘅，即系往往系一个场口入边发挥好多嘢咯。咁但系我哋电影有好多元素啊嘛，唔计蒙太奇，即系剪接啊，或者有啲特别嗰啲回忆啊，嗰啲好多电影嘅手法啦。咁你都我哋都唔惯一场戏做咁耐啊嘛。咁我哋不嬲都话正宗剧本就话一分钟一场戏噶嘛。即係一場戲就應該都係最盡一分鐘，你多過一分鐘你要解釋嘅，即係你要話到俾人聽點解你喺個套戲入面個比重，咁你九十分一入面點解你呢套戲咁重喺呢一場，咁有原因擠得啱起承轉合，擠得啱嗰咩十分鐘一本，咁嗰九分一你個比例做得靚，咁 OK 過到關，如果唔係又要重寫又要 cut 入面啲對白咁樣，咁我用嗰啲嘢抌咗佢，咁即係不嬲啲最基本嘅電影理論係咁樣污。咁但係舞台劇就永遠係場口啲即係入面多同埋對白多，咁呢邊做電影呢你好難有，第一就未必有個電影感，第二就你會累贅，咁呢樣嘢亦都係常見嘅錯誤。咁同埋直觀就通常都死嘅，即係你舞台劇嘅對白你即係我返落去呢，因為始終你有嗰啲演繹啦，同埋你有時往往你舞台劇可能要玩啲金句呀，好易令人記得嘅 tag 啦，用啲 tag 拉去諗啲對白，咁始終佢都是一個現場公開嘅演繹㗎嘛，咁有時你發覺佢你唔覺得嘅，咁但係你變做電影你始終你好似 break 咗嗰、那個即係個媒體唔同，你覺得聽話唔隱意，即係對白唔係正常呢個角色 嘅，唔係正常人 好明顯係㗎，好明顯即係屌咁樣整彈，所謂就驚頂唔住㗎嘛，咁呢類似咁樣，但係就佢又講得靚囉，即係呢套咁我估唔到，即係有版又話同埋拍出嚟呢，佢做到兩樣好難得嘅嘢嘅。第一就舞台劇變電影，佢做到電影感，佢啲場口佢啲擺，即係包括佢攝影幫到好多啦，即係攝影係真係有調度啊，咁攝影師要出名，亦都拍得靚嘅。咁二來佢係個電影感未必再淨係講話個鏡頭語言囉，而個電影感係佢成套戲 restructure 過，咁佢變咗佢就好大膽啦，用咗兩個人做返兩個角色，就唔係堅持一個人做。咁呢樣嘢呢而家呢一刻都有人評論係，其實如果佢搵娜姐轉咗個裝飾，戴個大眼鏡小雲眼鏡，穿返開朗牛仔褲，娜姐做埋黃天樂，起碼冇人覺得而家搵欣兒做會令套戲負評多咗。咁呢樣就可圈可點啦。因為事實就我真係有好多人覺得因為欣兒就唔想睇。咁呢樣事實即係你但係我明白入面欣兒係好用心做，亦都我覺得個角色好啱欣兒做嘅其實。咁但係事實又出嚟個表象係好多人覺得欣兒頂唔順，同埋欣兒做我都唔介意，就唔好欣兒同 BB 裝打車輪。咁就算打車輪都唔介意，你唔好話佢哋兩個有上床。咁呢樣就個出嚟個你個 visual 可能或者你諗到嘅要點可能好恐怖， 你會覺得好嘔心㗎。 係啦，啲人就會卻步。咁其實而家網上好多人鬧都係鬧呢個 point 嘅。咁而最大鑊就導演又到好有信心喎，佢將嗰幕剪咗出嚟落 trailer 呢個慘。其實你隱藏咗佢可能就冇咁大迴響啦。咁佢 trailer 已經睇到好明顯啦，欣兒係同阿 BB John 一對嘅，仲會有親密接觸嘅。咁呢樣就成為個其中一個點。咁啲人就話：喂，如果娜姐做埋黃天樂呢個角色，即欣兒嘅角色，會唔會成套戲更高層次？即我強調更高啫，即唔代表而家都差。咁呢樣我都唔知道，即你問我多睇兩次。 咁如果我俾第二個 option 你，我俾第二個 option 你，你請阿蝦頭做一人分演曬兩個角色，你覺得會點咧？ 啊，咁我唔得喎，因為呢套戲娜姐就一定嘅，即 must 嘅，我覺得，因為佢有29+1嘅閱讀。 你講演技啊，佢絕對勝任。 係。啊，咁一定係啊，形象。 即其實講嚟講去咧。都是大家是不喜歡見到這些樣子的人做一個愛情故事給你看的，因為平常他們是做一下搞笑或者做一些下巴醜。 是啊，下巴是下巴角色 沒有。但是你一真的去做一個愛情故事，大家就會 expect 俊男美女。那這個是明的明的，即是觀眾喜歡看靚東西，不過就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心態，其實這個心態很容易理解。 不過可能佢哋係想做啲唔同嘅嘢咯，我覺得係係啦，即係同埋係咪會唔會即係點解以前肥肥啊，即係反而都有得做啊？即係可能時代唔同啦，係咪？即係以前咁多個即係靚女，咁點解突然間個肥婆冇問題咧？咁唔知點解喎，以前又得嘅喎。 係，明白。 咁但係而家點解佢個女啊欣兒就大家接受唔到咧？咁係咪欣兒係嗰時減咗肥咁就得咧？ 其實我都唔知係咪佢都曾經好評過㗎，即係好多人。 咁啊冇。 但而家佢嘅負評未必淨係佢個樣嘅，都關佢啲唇啊， 關嗰、那個定係肥瘦嘅。瘦嗰陣啲人都係講壞話嘅。 係。 不過當然嗰時啲人就話：，哇，原來瘦咗都 OK 喎，咁樣即係嗰啲咁咯，係咯。但係就。即係其實嗰外表的確係一個好重 要嘅。咁佢呢度射下 Baby John 嗰度咧，咪重演翻佢以前咩啊射下吳卓羲嗰段咁。 係啦，啲人往往就係嗱呢樣講嘛。咁啊，唉，不過嗱，你問我佢點解揾黃天安個先揾欣兒做劇，背後就因為黃天安佢象徵一個係好開心，佢其實佢冇乜嘢，即係一個好平凡女生嘅開心嘅開心果。咁佢又揾翻叫最有開心果象徵，而個樣最同嗱即係有落差，有矛盾， 冇錯啊， 一個對比咁樣去做咯，係 啦。嗱呢套我未睇過啊，但係之前睇過呢個 I Girl 㗎啦。 系， 不如我又睇冇睇到成套咧，即系叫飞睇过啦。 反又系佢两个， 哇！你引到 阿 朱 红，点解我提起咧？就是、因为有佢两个。老实讲， 知道。 我觉得欣儿做得好过周秀娜喺 I Girl 入边。我真 系嗱啱。啊！我就講啦，因為 I Girl 入邊正捉正咗阿娜姐擔正，真係唔掂嘅。喺 I Girl 我啊，好似出品合個版。 係啦，佢覺得阿娜姐係好好演技啦，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咯。咁但係咧，嗱而家其實講乜嘢咧？就係講個其實最緊要就係你 deliver 到個角色啊。咁但係我覺得欣兒 deliver 到喎。嗱你 deliver 到，當然係同個角色本身個設定係有關係啦。咁而家佢就揾佢做翻一個開心嘅一個角色啊嘛。咁其實佢係做到嘅喎。咁我諗， 冇錯。 嗱，正因為呢一套戲係由舞台改編啊，其實一樣嘢就係、是、喺舞台劇嘅世界咧，其實永遠嗰個女主角唔。個演員啊，佢唔使係靚女嘅，即係你唔靚都可以做公主嘅喺舞台啊。 啱 我唔知點解某啲劇團佢係舞台劇，佢都要揾靚女啊。我唔知點解，其實根本睇唔到個樣嘅遠到係 啊，係啊，因為遠啊嘛。啱啱啱。 好老嘅嗰個女主角，可能佢比較細粒啲，咁佢永遠做住嗰個女主角，但係其實哇好老嘅，可能已經四廿幾歲，但係佢仲做緊一個公主。嗱，我睇好多係呢啲嘅，起碼鬼佬一定唔會話介意話即係揾個。年齡唔相稱啊，或者佢只需要個外形做到就得啦，因為舞台係有個距離嘅，大家其實睇唔真嘅，大家化咗妝咧，戴埋個假髮，咁其實佢係一個造型，佢造型係一個少女就係得㗎啦，佢唔需要係真係一個後生女嘅，咁即係當然你外形有關係啦，咁可能嗰個年紀大啫，但可能佢都係比較瘦同細粒嘅，咁佢睇都唔似係後生女就唔得個外形，咁但係外形又唔係講樣貌啊嘛。咁所以呢啲係我諗呢個係睇舞台劇同睇即係睇你睇電影或者電視。 係啊，電影唔同囉。咁 但 係同埋 我唔覺得佢做唔到啊，即係首先係即係其實佢做到啊，咁大家都要俾機會去做嘅。我又覺得。 係啦，我又呢個 point 啱啊，因為你 I Girl 入面佢係佢扮靚女㗎嘛，即係或者叫機械人咁樣做下巴，但又喺度 我初初聽到話 I Girl 唔係嘛，嗰、那個三號機係欣兒，即係你惡搞啫係咪？但我實在睇嗰陣咧，我發覺原來佢先係演得最好嗰、那個，呢個係好出奇嘅，係即係因為唔係喎，佢做得幾好喎，咁我諗即係大家要俾翻個 credit 嘅，有時即 係係啊，即係持平啲咯。咁呢套劇佢真係用心做，而又真係係啊，學你話齋，真係演繹到個角色咯。咁同埋佢個角色真係咁嘅，係好樂天。咁同埋都少少劇透啊。咁佢係絕症嘅，有玩咗絕症嘅，即係又係啲即係你問我橋都係絕症橋啊咁樣啲。咁但係就佢嘅出現就令到俾到周秀娜可以選擇原來一個大家都廿九加一，就意思大家都即將三十歲啦嘅女人唔同嘅人生。可能阿黃天樂嘅角色，佢事業冇乜嘅，一個好平凡嘅文員，打咗份工，跟住就會辭職，然後就去旅行，去咗幾個旅行，翻到嚟再揾工，佢呢隻人生嘅，但係原來佢活得好開心，佢反而係一個哇乜乜化妝公司嘅亞洲區，而家啱啱升咗職係你當 marketing manager， 即係 director 直頭， 系啦，但系就原来佢一直系唔开心，佢嘅事业、佢嘅家庭、佢嘅人生、佢个亲情关系都处理得唔好嘅，咁样咁有个 明白点解佢用一两个咁大落差人演啦？如果根据佢根本就系要做咁大嘅落差，咁 系咯。 其实我觉得佢系专登嘅，咁大家有冇睇过呢、這、一个？即系佢感受到中间嗰个用意咧，咁唔好净系哎呀诶咩咩。咩死肥妹咁样咁， 唔系佢啲人系睇我个人嘅针对 表象， 系咯， 系啱，针对个人咯，应该话点？ 即系好老实讲啦，佢都未系最肥啦，咁你睇下细细粒点算咧？咁但系我发觉细粒无线嚟讲啊，虽然我唔系话演技真系非常之好，但系佢演技都好过好多嗰啲靓女嘅。 系。 咁你有时睇戏系睇戏咯，唔系净系话睇女咯，系嘛？咁如果 啱啱啱， 咁嗰班咁死啦，咁嗰班上年纪嗰啲点算啊？咁啊，江美仪点算？唔系咁，江美有演技噶嘛，大佬，系咪先？咁你有时喂，咁我睇戏啫，咁套戏其实都有靓女俾你啊，咪唔使个个靓女啊嘛，大佬。 系 你话个个都唔靓女咁，咁啊或者差啲，咁但系 接纳多元咯，即系老土啲嗰句都系系嘛，你有唔同 type 嘅演员，即 系 香港就可能成日玩嚟玩去。就一定要樣靚身材好嚇， 係 啊 要你話樣靚身材冇咁好嘅都有得講嘅，都有得話嘅咁樣。 以前你睇戰隊啊，都有個肥仔噶嘛，喂而家唔係噶，戰隊五個都要靚仔靚女啊，咁其實 係啊，個個小鮮肉咁啊，而家同埋全部亂口啊嘛，以往梗係有啲成熟啲噶嘛，有個大叔噶嘛。 係啊，以前係噶，有唔同年紀噶。 係啊，一定有個大叔好似 man 乸咁樣噶嘛，類似咪咯。 而家全部都要靚仔靚女，咁其實。睇得多全對靚仔女會唔會有時咁樣對唔係劃一嘅會唔會有即唔使套套都係咁啊係咪？有時你戲都睇得多，喂全部靚女，喂咁有時你有佢唔同嘅嘢睇下都好啊，係咪？我又覺得既然你個舞台劇係有個意思喺度嘅時候，或者去即大家再去感受一下，即其實你由舞台改編嘅嘢，唔會係一個好平白嘅故事嚟嘅其實。一定係有啲意思嘅，咁大家去 dap 下。 係啊，同埋係咯，即係佢個劇本係有心意嘅，咁同埋咁呢度啊，除咗即係要大家冇歧視嗱姐，唔係冇歧視欣兒之外，咁嗱姐呢套就真係，我覺得就真係可以話佢演技，即係我睇佢咁多戲啦，即係演藝生涯最巔峰嘅、 哦。真係做得好， 因為佢真係佢撳得自己低啊！嗱呢樣正喎，因為以往你索嘅佢咪做花瓶，佢預咗自己索。咁可能有啲即係直頭哇嗰啲即係好膠或者好 over， 佢呢套特登好刻意撳到自己係一個即係總之佢無論喺個角色入面情感壓抑啦，佢自己嘅演技都好明顯壓抑，咁而佢好多啲肢體動作都係壓抑住，咁佢好細膩嘅，佢中間有變化嘅，嗰啲變化佢拿捏得好，即係包括表情啊、眼神啊，即係好難講，即係整體個感覺啦，係好細緻啊，唔係就咁講對白或者就咁演戲，睇得到佢係真係擺咗好多啲，譬如表情啊，或者即係總之成個感覺係好明顯入面有個蜕變嘅，即係喺度套戲。咁你啲人就話喂，佢可能做得好就因為佢廿九街啊嘛，咁做翻自己咪得咯咁樣。咁但係睇得到佢唔係做翻自己，其實佢係拿捏到當佢知道黃天樂即係叫做醒覺咗啦，醒覺後同醒覺前，佢對佢男朋友嘅領悟到，即係究竟點咧？自己最緊要追求嘅係乜嘢？係好明顯個氣場都唔同咗。咁呢啲好明顯係好細膩演得，咁啊係真係贏。咁同埋咁係喺心裏 邊 deliver 到㗎，即係意思係嘛？即係唔係就係欣兒係嘛？兩個都 deliver 到個角色嘅。 係啊，撞到正嘢，因為可以你啲人話有人理解話廿九家就係香港版嘅，或者叫中美版嘅《七月與安生》，其實都似。因為佢最後都會有啲類似交換人生嗰種感覺嘅，咁但係味道唔同咯。七月與安生就真係文藝啦，呢隻我覺得就似係好貼即係貼地或者叫做好地道，係啦，即係好生活化應該話係啦，啲情節好生活化，啲對白又唔會好做嘅，好正常嘅啫。咁啊，佢哋角色做嘅嘢都係我哋日常做嘅嘢。朝頭早點樣過去 highlight 佢？朝頭早六點半開始上班，點樣面對中間遇到啲咩問題？點樣解決？咁知道要點？咁類似咁樣好香港好生活化，咁但係就個劇力就咁樣刻畫出嚟。咁當然佢頭先講過話佢有難得嘅電影感啦，但係第二就係話佢咁樣轉做電影，佢又唔係話推倒重來，成套戲變咗正常電影拍法，佢好刻意加返舞台劇元素。佢有好多係有啲蒙太奇係成個場景好似報警版咁撕開、揭開，然後 就變咗巴黎鐵塔嘅。即係你預去特登玩，咁當然巴黎鐵塔個景就實景拍，咁但係佢就做咗啲咁樣嘅好似舞台佈景嘅 transition 嘅感覺嘅特效入去，就令到睇下電影你都不忘覺得原來喂都有翻電影嘅舞台劇嗰種嘅感覺喺度。咁佢我覺得佢刻意，包括就有啲象徵物咯，即係你知舞台劇好興，因為佈景有限啊嘛，往往要有啲道具嚟象徵某啲嘢噶嘛。咁佢電影都有呢啲放咗落去，咁正嘅你問我都即係個感覺。咁兩樣嘢融合得幾好，我覺得即係以舞台劇電影嚟嘅呢套又係可以做嚟即係學嘅。學下佢點改，學下點寫，而拍出嚟又係咁靚，咁佢拍得靚，同埋係最後 ending， 我覺得都幾感動嘅，咁係咯，咁同埋不過又咁講，我作為男仔睇咧，我會覺得一睇都知呢個係，即係當然而家人人都知呢個女導演啦，但係你呢套戲好 bias 女性向嘅電影嘅，咁我自己以我男仔睇，我覺得係有少少唔舒服嘅。佢係啦，佢撳得我哋男仔好低嘅，唔止個地位，係而係成套戲個主導思想度係啦，即係或者叫做女性好多嘅能力，咁未必就話可能有啲認真嘅男仔睇會覺得唔開心，即係有啲燥底添分鐘。 我諗當睇一個藝術作品去睇啦，咁睇啦。 係冇錯冇錯，係係係啱咁。咁但係點樣值得睇？真係呢套係啦， 即係手法上啊，各樣嘢、演技上嗰啲嘢可以大家研究一下啦。唔係因為香港冇乜欣賞舞台劇嘅氣氛嘅，即係其實 咁 係啊，其實亦都好難嘅，有 好少眾咯。 唔係根本嗰啲舞台劇成日都唔喺牛池灣，就喺葵芳咁嘅。喂，大佬你真係 啱啊！牛池灣葵芳，因為演藝學院咯。 我見到就成日係惡搞嗰啲做宣傳， 係啊，冇錯， 係係， 即係有啲真係做得好嗰啲就你要好刻意，即係有時想睇都話都睇唔到，你又場次又少，咪又要冇雷公， 係場次少嘅啫， 嗰個都就唔到。 同埋啲日子通常限一噶嘛，佢永遠好少一百六日嗰啲噶嘛，咪咯咪。 所以變咗真係好大鑊，所有支持都好難啊！唔係，其實就因為你點解冇香港喂你咁你政府咁多地方？你撥返啲俾即係本地嗰啲劇團去做啊，唔好嗰啲大場就係淨係做 Phantom 啊啲先得嘅，大佬係咪係咪咁講？ 係啊， 冇錯。 係啦，好咁啊，係啦，呢個舞台劇風氣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變咗即係大家都對戲劇啊，其實電影同戲劇都係有共通嘅好多嘢，但係你冇咗舞台嗰個嘅認識咧，其實有時即係唔怪得睇唔明啲戲啊。因為會有抽象，有時舞台就一定是抽象的，它不會是 做是啊簡化嘛，是啊啱啊，適當簡化。 同埋你話一幕戲會做好耐，咁一定係嘅，因為你冇理由係咁轉景㗎嘛，大佬。 係啊，呢樣就即係你變咗個劇本都一定會咁樣因應咁樣設計。 基本嘅舞台劇就係三幕劇啦，咁你係咁做㗎，係咪一定係咁做㗎啦，係咯。咁變咗呢個即係大家亦都可能會訓練到個耐性，就係你睇住個以為得幾個人坐喺度，甚至乎一兩個人坐喺度，咁就喺度講講講講，你頂唔頂得蒲呢咁樣係咪，咁如果你咁都頂得蒲呢，咁當你入戲院嗰陣就一定好好多係咪，即係當然呢個係耐性呀，同埋你去點樣去真係好有心去聽人哋對白裏面嘅一啲嘢，咁或者去理解一啲即係唔容易理解嘅劇情嘅，有時即係抽象嘅，係你有啲直情有啲舞台表演係唔係劇啦，成表演有啲冇對白嘅都夠諗死嘅，咁如果大家開始習慣呢啲咧，咁其實會豐富啲嘅，大家個眼界會係，不過就困難啲咯，即係大家要專登去揾，係 冇錯。 好啦，咁我哋講埋 同埋你希望啦，嗱，即係可以今年憑呢套提名最佳女主角啦，我覺得真係實至名歸啦，呢套女就係。 好啦，咁啊講咩？講下阿瑟王先啊。 好。系咯，阿瑟王先定二型先，我冇所谓，两套都值得。慢慢讲 落去噶啦，系咯系咯。 好啊，嗱，阿瑟王啊，咁讲，我认同啊，完全喺香港呢个 brand 咧，就真系，即系啲人可能会捞乱咗《石中神剑》咁样，即系迪士尼嗰套卡通片以前咁样，甚至乎有啲人话系咪即系 He-Man 嘅？惊唔惊 ？He-Man 即系拗晒头。即系嗰啲近年我都听，因为咧我特别啲，我因为我公司下边啦，即系我下边有啲人，我就特登请啲好 young 嘅，即系我真系有啲我而家有个帮我哋打字幕16岁嘅，即系咧佢系20后。 咁我好中意同佢哋傾偈，因為你知道我即係中意吹水。咁我成日想問佢哋就係、是、話：，喂，我四有四星子天馬星權星啫，喂，唔識喎啫，佢真係唔識喎，而家有啲人。咁我成日都想掌握下，即係唔同 age group 佢究竟佢哋嘅世界係點。咁我好中意即係周圍問咁樣嘅。嗱，但係你問我，你又真係估唔到，原來阿芬王咧喺如果叫二零後咯，即係或者叫而家中學或者叫而家考 DSE 嗰群人咧，唔係想象中咁少人識。就唔係因為獻命，唔係因為石中神劍，而係因為個卡牌遊戲阿龍，即係嗰個 board game。咁咧，其實依輩咧好多人玩 board game 其實，即係意思新嗰輩，佢哋唔知點解搞下搞下，可能有啲返璞歸真啦，即係已經覺得成日打機，成日嘥，即係掂住 iPad。咁佢哋一翻出嚟已經係玩 iPad 噶嘛，咁佢反而調翻轉，到佢青少年叛逆期，佢可能個叛逆就係話我唔玩 iPad， 就玩啲桌上遊戲。咁佢即係。啲人會玩翻卡 game 喎，係唔中意即係冇咁。其中一個卡牌好出名嘅遊戲就叫阿龍 ，exactly 就用呢個阿塞啊咩梅林啊咩派咩、 oh, okay. 派西咩阿羅，哎我唔記得嗰啲咩四個字，好成日噏錯嘅羅之威爾嗰時玩，因為類似佢係用呢個故事講，所以佢調翻轉佢哋知嗰啲少少關係，即係起碼阿邊個阿塞。又完全冇事啊，撚到佢啊，跟住又有梅林係魔法師啊，咁佢有助手，跟住佢最後會背叛條女，又會俾即係俾個好兄弟 zap 咗啊，即係嗰啲騰騰瓜關騰關係，佢略知一二嘅，咁當然佢哋都係知個籠統嘅啫，咁樣玩個卡牌遊戲都有形象嘅，咁樣就知道阿塞就好勁咁樣旺咯，咁另外佢嗰個騎士嗰個咩梅林西林啊，係咪我唔記得，咁啊又係， 知我實啊， 難知我。 sorry 啊，我啲呢个记忆好弱嘅 ，sorry 咧，等啲高手指正下，咁即系类似咁样，咁啊梅林就老人家啲人又话咩啊嘛，梅林咩邓布列多咩被定义，总之有四个嘅就话系史上最强嘅魔法师咁样，系啊，即系类似咁啦，咁总之都有人知，嗱我真系我问咗我二零后嗰个同事，佢就话因为啲人又玩过只卡 game， 见到套戏相咧，佢哋觉得话题过异形。佢哋反而唔會好講嘢，因為佢哋一講嘢咪話知啦，得咯，嗰隻嘢咯，個口彈出嚟啊嘛，黑蚊蚊太空殺人咯咁樣。佢哋完全覺得仍係一個比特別嘅 brand， 即係喺佢心中只不過咪其中一隻怪獸咯咁樣。佢哋唔係好重視嘅，係啦。佢呢個咪反而佢哋提啊提阿西王喎，反而啊真係我哋佢因為知道我睇咗，又聊又問我啊，我正唔正啊？我好期待啊！我禮拜六日睇啊，嗰隻嚟嘅。咁所以咧係有時即係咁嘅，即係有啲咁嗱，我就都唔係好熟，不過就都叫攆過下啦。咁我就冇乜期待入場。咁但係咧，我係對套戲冇期待之餘，一來就個男主角，我開頭我唔知邊個，我後屘睇翻維基先知，原來係漢子太平洋嗰個，係嘛？係 冇錯，係《Sweet Wee》男主角。 係啦，係嘛，係嘛？係。係啦，係啦，咁我又見畫面都唔係好知，咁同埋啲 poster 又好似望落去冇乜張力，咁但係我少少又即係喺個冇期望底下有少少撈到嘢咧，就係、是、個導演，因為個導演咧之前有套作品我覺得幾正嘅，叫咩咧？叫咩特？超智特務係喎，特務快攻啊！做咩叫 uncle 咯？即 係 咩 UNCLE？ 佢係玩啲古七十年代歐洲，帶到兩男一女，但係嗰兩個男咧好鬼型嘅，即係女都型嘅應該，即係但係佢三個人個形象好壯嘅，但係就好復古味好重，但係又好挫嘅。啊，就拍出嚟嗰套嘢，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好似黃牌特工咁樣，係你好義無一身，好 sharp。Kingsman 基本上係抄呢個 uncle 嘅， 係啦，係啦，係咯。我覺得即係嗰時，不過 uncle 冇人講嘅，我成日講都冇人，即係冇人理我哋。咁但係我覺得正嘅。咁原來係呢個導演之後嘅作品喎。咁我就一絲期望。咁加上佢之前係咪拍就係福爾摩斯啊，係嘛？即係嗰啲 福爾摩斯冇錯 ，Iron Man 嗰套福爾摩斯係咪嗰集？係 冇錯，兩集都 係。咁我玩影像㗎嘛，即係佢鍾意玩啲快慢動作啊，跟住畫啲爆啲樹塵啊，咁啲慢慢爆咁即係好似嗰啲就係講餐廳動作片嗰啲元素加入去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一定今集都即係一個咁舊嘅 brand， 佢一定喺影像上會有嘢玩。 咁所以我有一絲期望。咁你問我入到去，我又如果以呢個 point 計，我唔失望嘅，因為佢入邊即係有個即係當佢一用把劍，佢我定義為好似有個神劍領域咁啊，即係當佢一用把劍，佢啲好誇張嘅 CG， 哇！啲塵出曬嚟，跟住就成個天昏地暗，跟住入邊佢就個感覺好似佢揸劍嘅人時間行得快過普通人嘅。咁又加上一個長鏡頭嚟嘅，同埋再加一個叫做科魯鏡拍攝，叫做限運全場，咁好有立體感嘅。咁而咁樣打，咁佢次次用呢個叫做神劍嗰下有呢個咁樣嘅空間，嗰、那個視覺效果，我覺得我就好深印象咯。即係包括用咗幾次嘅啫，喺套入邊咁啊，好殺性，同埋又打咗好耐。 你知唔知呢套戲喺日本叫咩名？ 我唔知喎。 日本即係最初啦，而家佢就咁叫翻做 King Alpha。佢最初叫 King Alpha， 即係日文拼音啦，跟住叫做聖劍無雙啊，好貼切嘅呢個名 字。咁 OK 喎， 因為佢直情出無雙嘅，基本上打嗰陣係係啦。 係。咁係佢真係打無雙嘅，因為真係打無雙啊嘛，佢次次爆氣。 其實亞瑟 咁類似都 啱啊，聖劍無雙。 係啦，亞瑟無雙。咁而正又正在佢個音響又正囉，咁呢樣波我都喺福爾摩斯入面我略見嘅，呢條友都好鍾意玩音效，佢又唔係玩配樂喎，佢係玩音效，佢啲即係啲音效聲呢玩好大，同埋好有層次。咁呢集入去都壓出個神劍領域，即係個時間呢冇鬼成個推到好 high 嘅，咁但係一完就靜曬，咁即係嗰啲動靜啊、快慢同埋大聲細聲對比，佢又玩到靚。咁今集兼佢又玩咗嗰種砰砰嗰啲好重 bass 嗰啲，我唔知係咪吹出嚟嗰啲音樂啊，同埋就玩咗有扎我係咪好似印度 level up level up 咁樣嗰啲咧，先男高音啊，好似嗰啲民族啲嘅歌聲就玩咗落呢套戲度個配樂，咁又出嚟個效果個意境，我覺得就正。咁其實呢套我覺得應該同刺客教條肥都似嘅。個類型 咁、哦這個、 人哋就正好多亞瑟，即係我意思亞瑟王正過刺客教條遠勝，起碼好睇十倍。 咪刺客教條實在拍得太差啦。 係啊，應該咁講，即係唔係呢套特別好，不過刺客教條太差，啱呢、這個啱呢、這個論點啊。 如果刺客教條咧，佢拍到呢套嘅水準咧， 係 三個噶啦， 係就係爆。咁你問我？冇錯，咁呢套呢其實劇本又真係冇乜㗎啦，即係你問我都係啲老殘嘢。咁同埋如果你熟呢個呢，即係你算熟隻卡 game 你都知呢，佢就即係啲嘢都好即係都亂晒，唔同咗以前嘅。即係我記得以往我記得咩石中神劍同呢個湖中劍聖劍兩把劍嚟㗎嘛，係咪我以往嘅印象係囉。咁而家好似融合咗一把我都唔係好知。咁意外就 阿瑟王嘅傳說咧，其實基本上係有哇，即係我諗係過百個唔同嘅即係嘅短 個版本 砌成，而每一個故仔咧，其實互相唔吻合嘅，即係講住係前世啦。咁、 哦、 所以其實咧喺唔同嘅版本裏面咧，其實反而應該最初嘅版本佢就係同一把劍嚟。咁但後屘因為佢哋要、 哦、 即係好似啲高達啊、馬克斯咁，你要夾硬 轉機， 唔係 即係你要夾硬去將佢哋古仔去並存啊！你明唔明啊？要並存嘅時候，咁、咪變咗整下整下又唔同咗。咁所以而家一般流傳嘅，即係一個比較 common 嘅講法咧，就係、是、石中劍係阿梅林整嚟咧，即係設立嚟咧，就係、是、純粹係即係等阿七可以做王啊！即係你邊個掹到出嚟嗰個就係王啊嘛。咁咪成有句 即係象徵咯，即係啦，簡言言軍嘅象徵嚟噶嘛，佢係一個道具嚟。 咁就係因為呢個阿七王咧，有一次就。違反咗呢個嘅騎士道啊，就我都唔知佢詳細係點啦，就一次嘅決鬥違反咗騎士道啊，咁就把劍就斷咗， 係 即係你當佢都係雷神， 佢好似咩㗎？話偷雞，即係話比武佢哋會咁樣鞠曬躬咁樣揦曬把劍，喂，所以可以開始㗎嘛，佢好似就未即係偷步出劍咁樣嗰啲嘅， 啲詳細我唔知啦，總之佢違 咁啊， 肯 斷咗嘅係 呢個騎士道，咁啊總之嗰把劍咁啊斷咗啦。咁即係當然佢呢個係因為佢咁做咗斷咗去解釋到，因為嗰把都唔係即係都係其實都係魔法㗎嘛。咁但係跟住呢先至呢個咩湖中嗰個仙女呀定咩叫做咩 佢要係呀 再俾把 Excalibur 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呢即係有好多個版本，咁有啲版本其實就係話其實由頭到尾都係 Excalibur 嚟嘅嗰把，即係喺石掹住嗰把其實已經係㗎啦。咁有啲版本呢、 哦、 就係將嗰把原本石中劍呢去修補啊。即係修復再改造成為更勁嘅 Excalibur 啦，咁其實 其實而家啲超級機人啊，繼承曬呢啲嘢嘅 ，OK？ 知道， 咪真係嘅， 好似 Marvel 咁咯，好多版本嘅， 唔係，即係我話中途要改造部機啊，而變機。 哦，明白。 即係通常都係啊，嗰個劇做到一半，部機係爛咗嘅，即係通常係唔知點樣 收， 萬能俠啊，係 啊，冇，一係強化，一係就再加嘢。 明。最初部機都有呢個劇情，後屘攞走咗啫。咁啊，而咧一開始咧， 哦，擺咗個零號機度。 一開始咧，駕駛員咧，淨係佢先可以揸喐呢部機，亦都係呢個例嘅。我講真嘅，即係其實都係繼承自呢個 King Arthur 呢、這個即係呢個石中劍嘅傳說。咁啊，其實所以我就話呢個作品啊，其實唔係淨係一個中古作品，其實影響咗好多科幻啊、機械人，好多日本動漫咧有勁多呢啲影子，即係有啲你唔知道，就同我講，我唔講，可能你冇留意，係嘛？其實都有關係。佢唔係淨係咁樣，即係有個中古先係嘅 ，OK？ 咁所以就佢個成個故事嘅構造啊，嗰種英雄故事啊，咁呢啲都係好多嚟自呢個阿瑟王。 係，即係文點樣？因為係咯，即係個普通人無疑就成王咁咯，即係有曬嗰啲元素。 咁佢其實 咁你問我不過我 佢其實都係個前任嘅皇帝個仔嚟嘅。 系，即系私生子嚟噶嘛，应该。 即系你做下咧，咁但系啲无线剧咧都好兴噶，即系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老豆系李嘉诚嗰啲。 系啦，即系无端端又话自己原来系名门之后咁啊，但系又自己唔知咁样，即系呢啲桥就全部系呢啲咯。咁但系咧，我又记得咧原作咪就调翻转，唔系佢阿爸个细佬篡位啊嘛，调翻转佢未来就系因为佢有个侄啊嘛，系嘛？佢個侄散佢位㗎嘛，即係咩 咁呢個又要再解釋㗎，呢個其實都幾複雜。 係，解釋下你解釋下。 嗱呢度一開場咪話個有個邪惡巫師嘅。 係。 咁其實個邪惡巫師就係叫 Mordor 先至係佢個侄嚟嘅其實。 係囉。 呢度 就係咩格羅格魔。 呢度就調轉嘅，一開場已經有呢個巫師㗎，咁呢個巫師當然唔可能係阿瑟王個侄啦，因為佢已經之前仲早過佢老豆阿 Rufa。是咪啊？已經動喺度，仲同梅林打嘅，呢度無端變咗似魔界咁一個邪惡，一個好巫師咁啊嘛。咁啊，魔界好重啦，呢度嗰個氣氛係嘛？即係亦都有個塔嘅 ，OK， 有個煙通咁嘅。 有大笨象 咩？開場就卡米洛城一場大戰，係啦，冇錯，佢亦都有嗰啲好似哥斯拉咁大或者King Kong嗰個島度嚟。係 好誇張 嘅生物嚇。 咪好似隻象咧，啲人話似 One Piece 嗰只，即係如果你有睇 One Piece 就知，佢有隻象咁，佢話接近嗰只咁大。 止唔止啊？ 止唔止啊？ 不過座山喎，大佬，我咁到哥斯拉應該係嘛？ 唔係 ，One Piece 有隻就島咁大嘅，即係都係咁誇張嘅。不過就 One Piece 嗰隻應該大啲，仲比呢個電影呢隻大啲。係啊。 總之呢度中途都係出現呢個骷髏島嘅，係啦，有德靈， 係 佢去咗嗰個煉工，咁又係啲生物好大隻嘅。我睇怕嗰度應該係骷髏島嚟嘅，應該嗰時喺King Kong未去嘅，所以遇唔到King Kong。 係 可能有景甜啊，其實係。 有。 係嗱，咁呢度要解釋咧，就係佢其實將啲角色大兜亂啦。咁開頭呢個 Mordor 就已經係反而係叫大奸角開場，但係已經搞掂咗啦，俾阿 Rufa 啦，即係阿瑟個老豆啦。咁嗰個所謂散位嗰個咧，呢度就無端端就唔知點解變咗係阿 Rufa 個細佬，咁就變咗阿瑟個。無端端，但其實那個是另一個皇帝嚟嘅，係應該係早阿 Rufa 兩代之前的皇帝嚟嘅。即係如果你講緊佢個原本嗰、那個，其實唔係歷史啦，即係故事入面係咁啦，故事嘅記載係咁樣啦，即係阿 Jude Law 飾演嗰、那個啊，阿 Jude Law 啊， 係 飾演嗰、那個啊，咁嗰個皇帝其實唔係單位嘅，因為早啲嘅皇帝，但係呢個無端端就變咗佢阿叔添。咁啊最奇怪就係如果佢係佢阿叔啊。咁只係佢一樣有嗰啲血脈㗎。點解佢用唔到嗰把 Excalibur 呢咁我唔知喎我都想問佢。 唔係可能佢係咪嗰把劍好似話都要嚴軍㗎嘛佢話係嘛。即係如果以梅林嘅角度。嚴軍先立得㗎嘛係嘛。 唔係呢個佢哋嗰個 Pendragon 嘅嗰個家族啊。咁但係如果既然話都係佢阿叔咁應該佢都係㗎。 係照佢係係冇 錯。咁無厘頭啦如果認血脈嘅咁應該佢都用得㗎。咁佢又唔點解又唔得喎。咁嗰個反而要成日要借助翻呢、這個，即係佢而家變咗嗰個黑暗巫師嘅力量咁樣，成日想重建佢嗰個煙通㗎嘛。 咁但係佢另一方又好怪，佢又求助於三個女巫。嗱，呢三個女巫就係我哋覺得應該冇嘅，原本好似如果我冇搞。 最後 ending 啊，傳說嘅 ending 話佢去咗嗰個阿龍嗰度伊甸園噶嘛，就係、是、三個女巫嘅船載佢走嘅。即系传说系咁咯， 唔系嗰三个唔系咁样嘅女巫，都系好人嚟嘅。 啊咁系系啊系系啱啱啱啱啱，唔系妓女，系啊。 当然啦，嗰三个里边亦都有阿摩根勒菲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嗰时又变咗好人啦吓。咁但系即系唔系话嗰三个怪物啊，即系有八爪鱼叔。咁佢呢度咧个造型系好黑苏鲁神话啦吓，咁亦都要献上祭品咧先可以令到呢个出罗原来变身啊。咁啊，啲好 攞隻戰士咁嘅格局啦。 我就覺得咧，佢呢、這個呢三個女巫咧，其實應該係莎士比亞入邊嘅，即 係 我係啊，個即係應該係咁樣嚟嘅。咁而佢裏邊後屘佢殺佢個女嗰場咧，即係佢第二次變身啊。咁佢第一次殺咗自己老婆啊，第二次即係再打阿失，佢又要再變身啊嘛。咁又變多個啦。咁佢你知要做乜嘅咧？嗰、那個肥婆女巫咧，係咯，同佢講，咁佢就殺咗自己個女。佢抌佢落水嗰陣嗰幕，又係嗰啲咁嘅王子復仇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咪嗰個 Ophelia 嗰個，即係佢有投喺個水啊！即係其實如果你有幅名畫就係咁樣嘅。咁其實我覺得佢都擺咗好多呢啲咁嘅唔關事嘅意象落去嘅，我覺得係、 明白。 打冷靜咁樣，咁其實咧， 搞埋 咗。首先講 He-Man 都冇錯㗎，因為佢變嗰只就係骷髏魔嚟嘅。 系， 不過只骷髏魔就兩個人咁高啦，係啦。不過我就覺得佢有其實個形象其實係另一隻嘢叫 Death Dealer 嘅嘢嘅。Death Dealer 即係馬榮成好鍾意嘅，其實佢話暴風雄個形象由嗰度嚟嘅。 知後面即係永遠諗啲火，有啲虛同實黐埋一齊嘛， 即係嗰係 即係有啲火啊、火焰啊、氣場嗰啲。 只馬即係唔知有冇見過一幅嘢叫 King， 叫做Death Dealer。咁其實我覺得佢又有嗰個咩影子喺度啦，係啦，咁都佢都撈咗唔少唔關事嘅嘢上去嘅。咁而呢個阿失喺中間一大段咧，其實佢做緊嘅角色根本就係、是、其實係羅賓漢啊， 即係啱啱啱 去作戰嗰度，係咩？因為咧嗰啲編劇咧下一套就係拍羅賓漢啦， 係 咁仲要其實係由阿 Kingsman 嗰個男主角做羅賓漢嘅，咁所以其實都呢套都已經。好羅賓漢啊，拍到變咗，係啊，其實 係好羅賓漢，啱啱啱啱。 因為呢個好似佢一樣係有啲話揾個黑人嚟做嗰個咩小約翰啊，好似啊，咁所以呢度都又揾翻個黑人做，即係呢度其中一個角色啦嚇。嗰係咪嗰啲聖杯騎士嚟？好似後屘係咪？我唔記得咗啦，都唔記得咗。係咁啊 ，anyway， 咁總之呢度有犀利啦，唔只有黑人啦，仲有中國人啦，係啦。咁有呢個功夫捉廚啦，嗰個人叫做哇， 係啊，功夫佬搞嘢咁樣咯，有啲 show 噶嘛， 係 嘛？ 功夫佐治係啦，咁嗰個中國演員都有好多戲有做嘅咁就係啦，咁啊就犀利，即係我覺得呢度真係改寫曬所有大家對呢、這個即係對亞瑟王個世界嘅認識啫。 係啊，即係扭到我都睇到，不過又咁講，即係情況又係好似 Marvel 咁樣不嬲。啲嘢都係炒雜咁啊！即係 有一樣嘢，仲有一個冇未講嘅，就係嗰個女，即係叫做女主角啦，所謂即係嗰個我女魔法師啦。 梅林哥嘅係啊，未來老婆嚟噶嘛，應該係嘛？ 嗱，咁佢呢度咧套戲佢就冇叫啊個名，咁但我見到有第啲嘅，即係嗰個演員表，佢話佢竟然係阿桂薇嚟，即係係阿即係阿失王嗰個老婆啊，即係就係後尾同阿 歐佬嗰、那個， 歐佬嗰個係啦，同阿 係啊歐佬嗰、那個係啊最出名，當戲會場歐都仲要係。 咁呢一度你點睇都唔覺得呢個角色似嘅，因為佢成日都好似 high 咗嘢咁嘅，先用到啲魔法啫嘛，係咯。 係啊，佢要拍藥噶嘛，隻眼鑊咧黑色噶嘛，用魔法用到佢咁邪惡嘅樣啫咩？ 我唔搞嘢，唔止啊，即係總之上咗電咁啊，搞到要啊。 即系爆晒啲青筋咧，嗰啲剔咗嘢咁样噶嘛， 即系佢 同埋佢嗰个眼袋好似成日冇瞓咁样。 系， 咁啊唔好咁讲，系大套戏入边都靓女嚟嘅。 但佢本身应该都靓嘅，轮廓就。 哦，其实佢系边个咧？就是、之前我介绍一套叫I Origin 啊，即系话佢即系我个瞳孔咧。即系其实系。 哦，相同冇讲，即系嚟紧啊？ 唔系，唔系相同，唔系相同。即係個瞳孔嗰個膜啊，即係嗰個紅膜啊，其實人唔同㗎嘛。咁但係佢嗰套就話咧，如果你喺世界度揾到同一個，其實嗰個應該係轉生嘅人咯。即係嗰套佢，你可能你冇睇過呢套戲啊。2014一套戲，就係科幻片嚟嘅。咁佢就係做嗰個 Sophie 嗰個咯，就係嗰個靚女嚟嘅其實。不過呢套戲可能佢搞得比較低調咗少少，就 就搞到有一次那個 Terminator 呢，你睇第一集啊 ,Linda Hamilton 咁我覺得有少少。那個樣子啊，我講個樣子啊，你唔發覺。 係知道知道。 佢嗰個面型啊都好似嘅。即係搞到變咗咁啦，但係其實靚女嚟嘅。咁啊、整體呢我自己呢就覺得係玩過咗火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我覺得佢，我欣賞佢哋去改寫個故事。即係我覺得其實佢應該再改勁啲，改到龍珠咁呢就會好睇啲。唔我講真我唔係講少，即係佢 即爆氣咁好啲。 唔係即係佢一係再勁啲，如果唔係佢呢度呢咁樣又無傷又剩呢，同埋佢成日啲錯位度出㗎。嗱明明啲兵啊追到去嗰度啦，喂咁你又咩話，跟住阿功夫初廚話喂我哋呢度練咗咁耐 頂住咁樣，跟住佢又走個窿又唔走。 好好笑話，佢話練咗咁耐都係等今日，你記唔記得佢咁講？ 係啊，同埋其他啲人都係咁嘅話，爆曬氣咁啊！其他啲客，啲奴隸都係 個個都話唔肯走啊嘛。 唔係你見到，你知唔知諗起邊出戲？我即刻諗起呢個啊，國產007裏邊咧，呢個鐵掌水上漂啊，係喺度 行刑嗰度啊， 行刑冇錯啊，哈哈哈！咩練咗咁耐，今日終於 你哋條嗰個嘛係啊咩？喂，我估唔到咩苦練十年，終於有咩咁樣。 跟住俾人搵個迫擊炮射落嚟，咁跟住係啦，跟住啊周星馳原來用咗200蚊賄賂個股民話反而可以走得。喂我大佬我即刻諗起嗰幕，喂大佬佢好心啦，佢喺嗰幕就俾班 friend 表演下啦嘛，練咗咁耐係咪先，佢做咩頭先佢又唔攞把劍出嚟喎，頭先好危險就死幾件你都唔攞把劍出嚟用喎。喂而家成棚人話蘇功夫嗰陣，你突然間攞把劍出嚟無傷，佢跟住佢無傷完啲人啲兵跌低曬，佢返返仲揸住啲棍呀揸住啲劍喺度死呀，我哋企喺度做咩呢咁。跟住好無奈咁收返埋把劍，即係幾尷尬嘅班 friend 嘅。即係嗰幕我哋覺得佢咪想我笑呢，其實。即係呢幕係咪 落佢返有面咁好似。 吓咩呀 落佢返有面囉，即係個拎曬架餐出嚟佢突然間幫佢搞掂曬咪落佢面囉。 係囉，我成功呢有少少，哇我幾驚佢呢最尾真係俾200蚊嗰班兵跟住點埋煙放佢哋走啊。喂大佬點解你咁玩啊大佬，明明呢場應該俾班 friend show off 㗎嘛，咁你點解嗰場係無端佢先至嚟 show off 呢，我真係。真係都幾神奇。 類似囉，其實佢中間呢我嫌即係譬如呢個又叫可能個叫無雙空間啦。即係無雙空間佢個處理影像處理係正嘅。咁即係啱嘅，佢但係佢其實都耐㗎。即係佢一出個無雙空間都差唔多個人 show 都差唔多咁接近有兩三分鐘。咁、那個影像係靚，但係佢往往就擺位擺得係唔好，好似個節奏俾佢破壞咗。不過一出無雙嘅話呢係啦、啊、即係有啲嘢怪打咗，係打咗應該話。 唔係佢後尾攻城嗰陣呢就 OK 嘅，但係嗰道場嗰度呢真係唔應該喺嗰度出啦，真 係。係。咁同埋佢中間有段呢佢又即係會玩咗啲新拍法啦，佢有隻就係即係叫做當高普拍法啦，不過佢肯定唔係高普㗎，即係啲大。 哦你話。 係啦，即係跟住個 POV 喺度跑，咁但係呢個都即係喺常玩啦。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特別，但係之前佢嗰場跑呢其實佢拖到好耐。 其實 我覺得跑來跑去跳來跳去， 佢係 嗰個悶咗啲。 其實呢套戲啊，呢個其中一個特色就係咧，佢將好多現代嘅表達方法擺落去。咁嗱，呢個好定唔好？我覺得佢發揮得唔好，因為咧。那個感覺破壞了那種中古的感覺。首先就是說那種高普整個鏡頭在個人跟著個人動 那 個鏡即是個頭很穩定的但是後面是這樣揈。 這 個你一看就立刻想起現在的戲。 是啦即是那些 X-Games 啊極限挑戰啊。 是 知不知道感覺是 model 的。 是啦同埋不停地玩那些極限運動在跳那些都是現在的戲來的。那還有啊你唔好唔記得咧，呢、這個阿瑟王同埋阿即係阿 Jude Law 啊，即係嗰一身嘅，即係經常換衫啊 ，Jude Law 你發唔發覺啊？即係場場戲都唔同衫，咁佢哋啲衫咧係時裝嚟嘅，你冇留意啊？即係嗰個所謂呢套戲嗰個大對頭啦，嗰個魔王啦，即係阿 Jude Law 啦， 係魔王。 佢係初頭啊著皮褸，後屘又著西裝。喂，我大佬咩時代啊？喂！未發明裝 喎， 咁嘅阿瑟就好少少，冇去到咁時裝，但係咧佢啲衫堆款咧都係好獨特嘅，即係與眾不同嘅，即係唔係喎，係啊， 人哋黑色佢係白色噶嘛，即係白色系列好同埋好多層噶嘛 佢，嗰個 cutting 都好古古怪嘅，即係你唔 係 呢件係仿古時裝嚟嘅喎，定係 特別訂做之後啊， 係特別訂做唔少少 cosplay 服， 咁啊阿朱哥仲離譜，嗰件直情係時裝。就是時裝嚟嘅，咁你唔係有咩問題，不過即係 如果你咁玩，不如再盡啲啦。好似應該好似玩到嗰時呢、這個後現代羅密歐朱麗葉。 O K O K O K， 直情將呢個古仔啊擺喺現代或者一個近代啦，好玩。 係。 變黑社會會唔會好睇啲咧？即係個黑社會大佬俾人懟低，咁你個仔嚇翻嚟奪位。嗱，其實咧個仔要翻嚟報仇，呢段戲根本冇嘅，喺亞瑟王嘅故事。係。即係直情唔係講呢樣嘢㗎，直情。 係。 係啊，唔係講呢樣嘢嘅，呢度無端端變咗要推翻個魔王嚟去。即係搶個王國，哇！完全即係咩？點解會講呢個故仔嘅咁樣？係咯，咁其實都幾怪雞嘅嚇，因為咁大家留意翻咧，嗰、那個即係其實呢套戲咧，佢就編劇還編劇 ，story 還 story 嘅喎。 O K， 係啦，咁 story by 呢個叫咩咧 ？David Dobkin 啊，即係佢其實都係導演嚟噶，不過佢咧呢套戲就係俾故仔，因為佢好得意，唔係。佢即係佢會係俾古仔，佢唔係寫古仔喎，即係佢係諗個古仔出嚟，但係第二啲人寫，即係好似有少少我哋咁啊，我諗個古仔不打寫啊嘛。咁但係咁啱唔出奇㗎，你都見啦 ，M Night Shyamalan 都有出古仔，人哋拍人哋寫啦，會㗎，係會㗎。咁呢套戲咧就係、是、佢出古仔嘅，咁但我發覺咧佢有好多出古仔啲戲都唔好睇嘅，咁包括有乜嘢咧？就係呢個 RIPD 又係佢出古仔㗎啦， 嚇嗰套 就係佢㗎啦。咁啊、嗯，其實都仲有嘅，不過、嗯、其他啲大家可能唔識咧，我都唔識，係咯。咁但係真好怪嘅，但係呢條友咧出好多古仔嘅。啊，仲有啊，呢、這個啊巨人與魔豆啊，都叫咩？ 好啊，我知，即係啊熱血喪男嗰套啊嘛， 單 咗棵樹上天堂啊嘛，係係係。 叫做咩嗰套？ 咩巨人咩傑啊咩傑克森啊，唔知咩鬼係類似咁。 係巨人，哦傑克咦？咦冇喎，我找不到香港的名字喎， 係咯，係唔緊要啊， 叫傑克與魔豆嘅乜鬼？ 唔知係嗰套啦， 總之嗰套， 嗰套啦，又係佢啊， 做嗰套啦， 又係佢啊，你驚唔驚？ 哦， 係，個皇冠係嗰個咩控制器定咩？我唔記得。 控制巨人咯， 係啊，冇 錯。哦，係啊，佢後屘又係無端端玩到現代㗎，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嗰個人我諗有啲問題嘅精神係啦。咁啊，咁咧即係佢啲古仔， 我點解會執著？佢對現代好執著， 唔係即係佢啲故事真係唔得㗎，我覺得真係，但係好奇怪，但係其實佢成班製作人啊，嗰啲編劇嗰啲全部都唔弱㗎喎，點解會基於佢個咁爛嘅古仔咧？我真係我反而覺得好奇咯呢件事，係咯，嗰個人專諗爛古仔喎，但係你揾佢諗古仔，即係你寫劇本嗰個都係跟佢嘅啫，跟個橋嘅，一個橋爛死都冇用啦，我點都死唔翻生嘅大佬。咁同埋咧，呢套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重複咗好多次咧，用呢個多口腦嗰個方法去做啊。即係嗱，你呢個蟻俠係咪蟻俠啊？我冇記錯，多口腦 係蟻俠 啊， 係 啊嘛，係嘛？唔係啊，唔係死侍哦，係蟻俠啊。 蟻俠 啊，就一路講，就一路嗰邊就做啊嘛。 咪嘴啊嘛， 係啊。 佢呢個就冇咪嘴， 同埋佢做到嘴炮咯，即係嗰啲四個人圍埋，四個人不停講嘢，就加啲景象嗰種手法咯。 嗱，我知，因為咁咧就慳咗好多 shot 嘅，因為佢其實係旁述加影像啊嘛。嗱，你做一兩次咧 ，OK 嘅，因為多嘴佬都係做咗兩次啫，藝俠。哇，佢做咗四五次喎，今日呢個喺入邊。 係啊， 哇， 同埋佢嚟咁樣交代啲重要嘅事嘛，佢唔係交代啲即係搞笑又唔同啊嘛，係咪？ 係啦，佢交代啲重要嘅事喎，即係走去放曬人哋嗰啲奴隸啊嗰啲。哇，咁都唔得呢啲。 我照到好辛苦嗰場，同埋佢第一次用係話俾個差佬盤佢嗰日發生咩事嘛。嗰場係我諗佢有少少搞笑嘅。 嗰場即係起嗰場，嗰場係嗰場。 係啊，但之後佢我嚟交代緊要事啲下，我真係即係睇跳到都好緊要 嘅 咯。 係啊，你嗰啲咁緊要嘅場口做啦。喂，你如果咁都 係咯，你演出嚟好過啦，咪咯，你都回憶咁講。 佢不如成套戲係咁樣講出嚟，如果咁都得。 大決戰啦，就齋入啦，再睇。 最後 ending 係咁講啊！突然之間下一個 shot， 突然之間已經做咗王，跟住佢就話：你點做王啊？我嗰一日就咁嘅咁樣。 死咯！咁樣真係佢真係唔得啊！如果係咁樣，係咯。唔係我知道，我都以前 即係係啊，中間係有啲嘢鬆咗嘅呢套。 即係古時代咧，係有啲叫咩詩人啊？嗰啲叫做咩？ 吟遊詩人 係吧？係唔係嗰個吟啊？吟詩嗰個吟係。 系， 即系说我啲，即系蓝精灵入边嗰个讲古佬。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咁咧，所以佢即系尝试呢个咁嘅角度去拍，但系咧唔得咯，我觉得。 即 食嗰啲嘢通常會係即係作首歌咁樣一路唱出嚟嘅。 攞個樹琴出嚟叮叮咁樣咧。 係啊係啊。 即係一路叮叮一路講我。 係知道知道。其實好花心㗎，佢呢個咁即係有呢個角色好花心，好正。 喂，但係呢個角色係個主角先騎嚟啊嘛。 係咯。 個主角原來是多口佬嚟嘅，即係呢個阿西王係一個即係唔知啊，即係其實大家睇下啦。 有多口佬有陳浩南咁樣。 係乜嘢都撈埋一齊，係啦，有陳浩南啦，即係古裝古惑仔啦，帶住成班僆又劈友又收數，係嘛？跟住 開雞竇啊！你話 開雞竇啊！ 佢一開頭古惑仔嚟啫嘛， 係啊，佢嗰啲有班女都好犀利㗎，係啊。咁所以你成件事你點睇咧？都係覺得有啲似而家嗰啲改到啲金融小說改曬嗰啲咧，即係東方不敗係阿怡林家姐嗰啲咧，即係我都過之而不及㗎，係啊。咁變咗如果你一路即係西方人，因為對阿瑟王比較認識咧，其實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呢套戲。 我見到評分啲爛番茄嗰邊好低分 嘅。好低分，真係好低分。 十幾分㗎啦。 我十幾日跌到，哇！之前都係20幾嘅喎。 唔知我見到十幾分嘅開頭，我唔知做 咩。哦，係啊，咁就 IMDB 就冇咁低，但係都唔係話好好。咁啊變咗我唔介意去改編，因為呢個講明係改編。咁啊改編我又覺得可以改勁啲添。我又唔係話佢改得勁得滯，我覺得佢兩頭唔到岸啊。佢係比較少少。係。佢不如再改勁少少，玩嘢啲再。咁一係咧佢就唔好咁樣，即係唔啱啱喺中間卡住咗。我反而覺得佢其實係咁，我反而覺得係咁啦。 嗯，三我都認同， 直頭攞把劍變身好過 嚇，咪黐咩咯？ 好 係咯， 整骷髏頭保持我力量，咪最尾唔係做咩打骷髏魔啫，係咪先？ 係咯，咁啊，同埋就呢個咩咯？你問我就佢整體佢即係獨立睇佢幾即係嗰啲戰爭場面就壯觀，同埋係即係玩新嘢嘅，係啦。譬如你一開頭大笨象好搶嘅，跟住嗰點話一個即係佢巴巴衝入去。 其實 嗰啲位係 平衡嘅，佢唔平衡啊！頭同尾咧就魔幻片嚟嘅，你成睇緊，哇！有 啲冇錯， 巨型大笨象啊，即係成座山大笨象啊，哇！咁工程有魔法，嗰啲魔法咧就係可以啲火啊，係炸落啲士兵度咧，佢係好似中咗核彈咁喎，成個花灰嘅。 系啊，花灰，直头即系嗰啲叫咩？咩嗰啲叫咩？强者粉碎啊，即系海富嗰啲咧，成个变咗尘嘅嘛。 佢个效果似 T2 入边咧，阿 Terminator 阿妈咧，撑住个 中文弹 嗰下，冇错就系嗰下。咁样咁唔系 O K， 我唔系闹啊，我都正啊。但系咧，跟住尾嘢啦，又决战骷髅魔度，又好魔幻啦。喂，但系中间又完全变咗系罗宾汉喎。 系啊，又嗰个 仲要 走前咧，俾人捉啊，捉唔捉啊，跟住 mechanical 咁样走啊，走跟住又 mechanical 咁打噶嘛，即系变咗好窝嘅打得系咯， 即系佢仲要用啲旁敲侧击嘅方法，令到起唔到座塔嗰度咧。点解突然之间 好拖嚟嗰度？系啊，同埋咩射箭咩刺杀嗰度，跟住后屘走嚟走去嗰啲咧，嗰啲情节都会拖。其实你问头头尾尾， 唔系我唔系话佢差，我意思唔平衡啊。 嗯， 系，所以成套戏都系现实噶，冇所谓噶。唔系嗱，因为咧可能大家唔知唔知，中间其实都拍过唔少阿瑟王嘅故事，咁甚至乎咧有啲系还原真实到咧，即系其实嗰阿瑟都唔系叫阿瑟嘅，其实佢系一个罗马嘅一个都叫做将军，系咪将军？即系总之带兵噶啦，佢又唔系将军，又唔系到将军，唔知嗰啲白夫长定咩嗰啲咁啦吓。咁系一个咁嘅人嘅，咁呢个的确系阿瑟王其中一个传说，话即系其实嚟自嗰度嘅， 即系个投射人物， 冇 错，投射原石， 嗰个真系历史人物嚟嘅。咁佢就咁样玩翻嘅，咁变咗你成班咩梅林系咩？就系、是、其实嗰啲德鲁伊啊，即系嗰啲帐目 公 司，即系佢咁样玩嘅。咁佢亦都玩晒，即系嗰个好真实嘅，因为佢还原真实啊嘛，佢尝试就冇魔法嘅，同埋完全同我哋认识嘅唔同嘅，啲人烂身烂世嘅。因为你谂翻转头啊，佢嗰个年代系。邊會是我們一想中古不是中古啊是蠻荒時代啊。 是啊 啲人成野人咁着到佢反而嗰個先似啊。是啊但似即係歷史裏面佢哋即係當係真有其人但其實唔係同傳說一樣嘅嘢囉。即係還原返出囉。其實都拍過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其實中間阿瑟王。咁所以其實今次佢又用一個另一個角度去拍啦。咁我 appreciate 佢哋嗰個嘗試嘅。 系啱啊！ 系啦，不过就我就觉得有啲失准咁啫， 或者个效果可以有待改进咯。但我觉得呢套戏我自己就期待第二集，即系我又唔算话，即系头先讲完讲咗好多不足啦，但系我又唔系话插， 即係我一定出嚟冇異形咁失望。即係如果你話即刻講異形，我一定異形失望過呢套。係啦，我就 咁可能呢套又唔係抱住好大希望啦，即係睇下。 係啊，啱啊，咪咯。 但我有啲期望㗎，因為我都想睇下有一套魔幻版嘅阿瑟王會拍成點。唔係，因為以往咧，阿瑟王不嬲其實都係魔法嘅個故事，但唔知以往拍親都好真實嘅。即係都係少少嘅啫，少少嘅啫。咁但係今次佢真係用即係講到明係用特技啊，用 CG 去做嘅時候，咁我覺得佢唔夠啊。我唔係話佢 一打到飛曬天 咁。咁又唔係至於，但係即係我會期望即係魔界咁咯，係咯。係。咩咩？因為梅林就係冇出過場啊，大佬。係咪去咗整五山肉啊？唔得閒啊。梅林排五山肉啊嘛，但係唔知仲知唔知你而家啲飛啲人啊？ 係。 咁啊冇啦冇啦系嘛，有冇想补充啊？系讲唔晒嘅系啦。 我好快地我最后 ending 咧，即系佢嗰个即系而家改咗个大魔王，佢咪变咗嗰只嘢咧？喂，嗰只嘢就我觉得个 CG 个设计同埋个打斗场面都正，即系 ending 嗰场系值得，即系俾翻啲鼓励嘅。即系嗰场系火焰旗袍咁样，即系好似大魔王咁样，大魔头咁样，骷髅骨即系骷髅魔咁样，你当咁样嗰场打得几有动感嘅。 嗰个着旗袍吓死你啊！嗰个如果着旗袍就。 系啊，冇错。 变春泥啊，大佬。嗰件袍，件袍咧一路都烧住嘅。咁啊，但系佢又 冇 上身嘅，就戴咗两个人咁高，但系戴个骷髅嘅头盔嘅。 系啊，但系又高啲嘅，佢高啲嘅，即系起码我谂都成三米高嘅咁样咯。 唔系，其实呢个就系步惊云最初嘅一个概念嚟嘅。 呢度 系啊，真系嘅，你唔信你问马荣成。 嗯，好啊， 好啊。 咁啊，呢套搞掂 系啊， 系嘛？ 其实 个异形咯， 系啦系咯，好，咁大家睇啦，系咯。咁曾幾何時以前無線都播過一套即係日本版嘅原創武士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嚇？咁啊，但係就得翻幾條友啫，得翻三條友。係OK 好，有興趣啊，大家揾翻嚟睇下，好正嘅嗰套都。 好，明白。 好，咁啊，講異形啊，係啦。 冇錯，異形就嗱，我其實禮拜一就睇，我禮拜二應該睇傳媒場嘅。 哦。 咁你知睇完傳媒場出嚟就即係你兜兜面問我嘅話好睇啊！但我自己咧就真系嗰刹那我凉咗截，咁、 哦、 但系呢个感觉我都唔咁强烈。咁直至我礼拜五咧，我就同老豆阿爸阿妈睇咗次，我就想问一下阿作为阿爸阿妈一个睇异形第一集能够入戏院睇嘅人，你点样睇呢套吓？呢、啊、套因为呢套真系摆到明异形前传嘛。阿普罗米修斯咧，我嗰阵时都系大戏院睇，我同佢讲话系咪异形前传啊？导演话唔系噶嘛，我话唔系噶，你当一套另一套戏咁样睇啦。嗱、啊，你可能个期望冇咁高。咁而事實我係 buy 普羅米修斯多過異形呢一集前傳好多㗎，我個人啫。咁後屘我問翻阿爸阿媽咧，阿爸阿媽出到嚟黑曬面。 嗱， 一個睇異形能夠入戲院睇第一集嘅人係唔中意呢集嘅，呢樣就佢都表述咗好多佢嘅觀點。 咁 我認同。 咁普羅米修斯佢哋覺得得唔得？ 嗱，因為我帶阿爸媽入去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未去睇咧，佢導演唔認係異形前傳噶嘛，所以我同阿爸媽講呢套唔係異形前傳，不過係嗰個同一班底拍，咁你以咁樣嘅心態入去，可能佢冇 expectation， 佢睇完嗰套普羅米修斯 OK， OK， 係 啊，不至於，即係當然唔係大讚，即係因為普羅米修斯佢都唔係走翻異形第一集，即係嗰種 唔同 嘅異啊驚嚇啦，係啊，風格唔同咗，咁但係不至於鬧嘅，即係都覺得哦中間啦普通啦 OK 咁樣。咁但係呢集睇完咧，一攆嘴，即係我阿爸又講嘢好拖 沓， 又係噴曬火嘅。咁、 哦、 啊，哇！真係原來係咁嘅，即係其實呢套咧，我就真係失望，就一來就我 expect 我覺得佢樣樣都想有咯，呢套又係，即係我寧願佢一係就全爆谷。即係誒，你話爆谷算啦，咪去到咪打咯，跟住演出你咪殺人咯，殺人你咪自救咯，自救唔到你咪再出你點咯？咁你一係又要就咁玩就算啦，填到密曬佢，不停逃亡，全部揮霍 survival 嘅，咁就算咯，你唔好搞咁多嘢。咁一係你啊玩到就好似普羅米修斯咁樣，你真係講到係人同做物主啊，人做人，有係啦，你一係玩呢套唔係嗱。有個真係咪叫 Michael 啊？米高係 Michael 啊？真 Michael 出現一個咩震撼彈，係啦，震撼彈著過嘢一彈出嚟，我一爆嗰下，我老豆即刻扯貨，做咩事啊？哇！睇牛仔片咁樣嘅，做乜嘢？無端端 Michael 咁有個人出嚟，跟住整場咩再做人對弈對話，係啦，嗰係你講 嗰個係阿 David 啊，係啊 David 係咪係咪 Michael 啊？啱啊 David。 另外嗰個係 Water 即係好嗰、那個。 係啊，冇錯。咁咁即係會撞咗，即係樣樣即係怪咯。你問我，即係你話嗰場人造人造人吹簫，咁但係搞一下搞到 BL 嘅，永遠嘴佢。 吹簫啊 ！BL， 我就接受唔到，我就直頭著咗咩咩咁啊！即係喺呢啲，即係我明嗰場緊要嘅，即係佢帶出咗就即係唯一一場就叫做兩個人做人身情獨立啦，亦都帶出咗即係佢有個唔可以創造，佢可以創造，即係佢已經膽緊人一個人做人可以創造啦，咁即係暗示佢已經再即係有陰謀咁啦。咁你問我有意思嘅，即係亦都探究嗰啲嗰啲關係。 咁即係一個有仔生，一個冇仔生啊？ 類似啦，咁但係問題你擺嗰度又拖慢咗喎套戲，你又會咁就變咗大問題。到頭尾呢，其實之後嗰啲全部又係爆谷咗，你即係來去都出隻怪打匪，咁跟住就逃生爆又打，咁你玩來玩去都係呢樣囉。咁同埋我爸就問我，佢就好搞嘢，我爸就話、其實呢我七幾年睇都知異形係新生物武器啦，點解隔咗成三十幾年啦，又講多次嘅？咁我都俾點答我爸？我話咁啊係啊，其實睇咁多集《異形》，佢都係呢個信息都好明顯嘅。不過唔知點解今集又特別 high 低講咁啊。咁同埋佢睇完《普羅米修斯》喎，佢即係都記得噶嘛。佢就話：喂，上集嗰集即係呢集神咧，唔係好勁噶嘛，一出嚟就碾爆咗啊 David 個頭啊嘛。點解今集一個回憶光去到滲曬啲墨水落去？殺曬啲造物主，咁我勁啊！咁而家邊個造物主啊？咁即係人造人做異影，唔係造物主做異影咁即係我覺得又係咪誇仔咧？你講望，因為你諗諗到而家你騎劫咗人哋隻飛船啫嘛，你去到咁點解啲人又會走曬出嚟喺個廣場度好似崇拜佢咁樣嘅？咁而又撳粒掣又倒曬啲墨水落去，咁你會唔會呢個情節好其實好荒謬嘅？即係我咁諗。唔通咯，即係啲人說，即係冇可能咁簡單就滅咗人嚟噶嘛，係咪先？咁佢係製造呢個武器嘅，佢冇任何安全嘅，即係咁兒戲咁樣。咁但係類似啊，即係類似嘅嘢太多啦，我都唔講。咁但係我覺得整體放到 flow 咧，就實在係太腦殘咯，即係係咯，即係包括即係又走咗個人，阿 David 救咗佢哋去嗰度，去咗嗰度咁，那個女又會去沖涼，又會有隻異形咁，跟住又知道佢有陰謀。咁兩個一樣樣啊，係人都知上船嗰只係 David 啦，即係我唔覺個懸念喺邊，即係有人覺得哈哈，原來你係 David 咁樣，要去到講小屋嗰下先叫做話俾觀眾聽，咁你又好做到好即係都露曬面咁樣咯。咁同埋啲異形出得少咯，即係你問我一係你又爆谷到底，咁又異形太少啦。咁啊，同埋啲異形出咧好弱嗰啲異形，即係打幾嘢咧，跟住好快地又 KO 咗佢。隻隻都係喎，即係包括 ending 嗰隻都係咁樣揾個嘢夾死佢咁樣完。咁如果你話講娛樂，我覺得又係唔合格嘅呢套。咁但係你話講想講哲學性啊、探究 key quest 啦，咁又唔得。咁如果你話講劇情叫解謎啦，咁佢其實解一個係人都知嘅謎啫嘛，即係都冇懸念咩？即係講咗嘅嘢，講都係冇講咁樣。咁就係、是、呢個失望原因咯。咁另外第四，我覺得整體個感覺其實就已經唔係以前第一集嗰種，係咯，即係嗰種驚慄咯。佢即係其實冇驚慄感，即係呢一集啊，佢個拍法就變咗，即係流於都有隻嘢飛出嚟打啫嘛，即係打怪片變咗，就唔係一個科幻嘅驚慄片啦， 即係其實呢套咧同個金剛一樣咧，雖然個 title 係隻怪物，但其實佢就係 Kelly Fair 嚟嘅。 冇錯，啊 呢個。因為我同阿 Task 講呢套嘢應該叫智能半變之異形成藥啊 嘛。係啊，唔或者智能 BL 半變。 唔應該對異形啊，提都唔好提啊，因為實在太閒角啊。 係。 你換轉嗰隻係乜都得㗎，你換咗一隻 Terminator 又得，換轉嗰隻係。 或者大白鯊，大白鯊。 冇所謂嘅，唔係甚至乎 係。佢養咗隻老虎。擺獅子喺佢嗰度，佢放咗人咬佢哋地都得㗎。 咪只狗嚟嘅啫，其實係只狗嚟。 係啊， 係只狗。即係其實冇意義㗎，其實佢 alien 簡直係唔係。同埋呢度咧，佢既然咁樣啦，佢其實開頭就唔好先整嗰只白柴柴嗰只嘢先啦，係咪？冇需要。 係啊， 唔 係。 我覺得佢嗰只 冇意思㗎。 我覺得白柴柴一隻嘢仲勁過佢研究撈咁耐隻異形。 嗱咁 咁係啊，喂，八神係好似要企身啊嘛，我反而嗰幕我有啲印象咯，做督從，其餘嗰啲型嘅，其實真係冇，你睇完我都唔知咩。 即係我哋睇翻佢哋嗰個即係個故事嗰、那個，即係佢哋自己有解釋嘅。咁佢話嗰啲八神有啲嘢唔係阿 David 整嘅， 哦，係之前其中一隻走出嚟， 即係唔知佢係本身係嗰個環境已經有嘅嘢，係 咯， 受咗嗰啲佢審嚟嗰啲嘢影響變種啦，即係總之唔係佢發明嘅，佢淨係發明咗嗰隻嗰啲其實都未係異形嚟嘅，佢一就話咧嗰啲係 phototype 嚟嘅，即係其實同我哋後屘見嘅異形咧都仲係唔同嘅，不過就 係 唔知有咩唔同，即係除咗佢 有唔同啊， 佢 就係巨大化嘛，我都講咗， 冇錯啦，即係佢個分別就係咧，佢生出嚟嗰陣咧，喺個人爆咗嗰陣咧，唔係一隻幼蟲嚟，係一隻縮水版，即係呢個 Laka 玩具啊。 系啲七寸食揀完，慢慢变十二寸，喝胎屎再变大咯。 系啦，冇错。 再变一比一。 其实系咪呢个迟啲啲玩具可以直接话呢只一比一噶咁啊？因为细嗰就系咁大咯。即系佢完全冇呢个幼体嘅状态嘅， 系啊。佢冇嗰个蜕皮同埋幼体，但系个时间系快到平时好似都成第二日先甩皮跟住变大。佢就 边咁快啊？ 佢就几分钟几个字，佢就话上船走啦，跟住转头已经变咗人咁大啊！ 嗱，即系如果你咁讲咧，佢唔系长大啊，佢变大，即系好似啲咸蛋超人咁咧，系举一只手跟住就闪两闪，咁就变，跟住佢闪两闪变到等身大，跟住再闪两闪可以变到山咁大啊，应该系嘛？ 吓，唔系佢都有举手啊，肚喺入边 系都系都举手啊！唔系佢学阿猫女， 都系 阿猫女跟佢， 同埋佢做乜啫？即系喂。以往啊爆肚咪爆肚咯，你又爆背脊，我当扭桥咯，做乜呕啫？你个口就走出嚟就冇晒感觉，你唔好话。 咁佢呢只唔系异形嚟噶嘛？佢嗰只白色嗰只。 口走出嚟嗰只，之前嗰只，嗰只咧佢又唔系叫异形嘅，佢叫做唔知咩 Leo Morpher， 即系佢。 系系有个英文名唔同喎。 咩冇噶？佢套戏入边冇讲，佢呢个系个佢个即系电影自己安个名咩嘅啫。即系其实嗰只又唔同嘅嘢嚟嘅，咁就应该唔关事。咁佢就話呢個 David 呢其實就係用咗一啲會產卵喺啲第一生物度嘅蜜蜂呀嚟做個 base， 研究出呢隻咁嘅 phototype 嘅。佢咁樣講嘅。咁其實地球都有啲咁嘅昆蟲嘅事實上。 有。 即係唔係好奇嘅。咁咁所以你見到佢個 lab 度會有好多嗰啲昆蟲嗰啲嘢，其實佢真係冇講，呢啲你要睇返佢文字敘述佢先有提及嘅。咁至於佢點解嗰個上一集女主角俾人解剖咗呢，佢話原來佢攞咗佢嚟做即係俾隻蜘蛛 做實驗 嗰個實驗啊。係啊係啊，咁佢就冇呢度又冇其實冇詳細交代，你就叫佢俾人解剖咗。咁而最 唔係有張佢畫咗幅畫啦。 係咁，但你知唔知佢同佢做過咩實驗，佢冇講係咪係啦。 冇 估計咪咗我哋捉咗佢嚟俾佢做第一個即係去到 最尾大家都以為係David 係換咗件衫啊，咁扮咗 water 係咪？ 係感覺上係啊， 係咯，或者佢整咗隻手嚟扮，原來唔係咁樣，佢係成將自己個 program 撈咗 water 個身體度，其實嗰個身體係有 water。 哦，明白。 嗱咁之後嗱，佢文字係咁樣去敘述翻嘅，就呢個就當然電影其實冇， 因為冇交代啊嘛。 係咯，冇交代，係啦。咁不過你都可以明嘅，係咧，因為佢咁麻煩做咩？反正其實佢身體係一樣嘅。 是 不如過自己落去咁樣喎，即係佢係咁解，但係套戲原來冇講，好犀利。咁解返先啦， 係咁啊，呢套戲我覺得咁佢同埋佢好多片段全部都係要睇個預告之前去做啊，佢套戲冇擺返落去啊，全部都啲片段。 係 啊，係啊，係啊。 但佢做第一個係應該係嗰個 David 嚟㗎嘛，係嘛？即係意思一開場，佢有個做佢嘅過程㗎嘛，但係套戲一入去已經成隻坐咗喺度。 哦，唔系，嗰、那个应该系 water 嚟嘅，照计。 哦，嗰、那个 water 嘅反而，我知，但系佢识弹琴啊，嗰、那个唔系应该 David 咩？我唔知道。 唔系，即系预告出现嗰、那个。 哦，嗰、那个应该系 water， 我明白，知道。类似咯，总之 系，即系佢呢啲人出发啊，啲录影嗰啲啊，咁全部都系阿 James Franco 都系。在預告那裡才有肉，他在套戲裡面就是一開波已經 一開波就死了， 是就是在那個倉裡已經叫他動都是動，然後已經立刻給他 BBQ 了，人家說 是啊， 然後就在女主角的 pad 那裡回憶這樣在棒山這樣說話， 是啊， 是啊，還有 之前啊，即係上一集女主角佢控制隻船話揾啲 engineer， 跟住轉頭瞓咗睡眠艙嗰度咧，又係要預告先有。佢套戲入面就係得佢到咗隻船拍嗰陣時，跟住撳掣放啲黑色嗰啲。嗰啲嘢咁樣， 我睇過啫喎，我反而冇留意喎，所以我冇達咯，你邊有可能嘅？你咁隻船人哋噶嘛？咁你當你隻船隔咗咁耐，有人使過嚟星球，咁你都你有啲，總之你都會有啲檢疫啊、防禦工作啩，即係你唔會咁 straightforward， 一開咁樣抌曬啲球落去就滅咗人哋咁樣咯，咁過即係好粗。 嗯，其實呢啲我唔係最大問題係。佢所有呢啲即啲船员呢即其实普罗米修斯都有呢个问题嘅即啲人呢冇乜即有啲叫点讲啲防备心好驚嘅嗰啲冇嘅。佢完全啲人呢係好似平时露营呢去嗰个地方周围走去睇下跟住有啲。 佢只要 check 到空气啱的话佢就乜都未㗎即连手套 都唔佢都唔会有佢连野兽都唔驚嘅。 是啊是啊冇錯冇錯啱啱啱啱。 即是佢去到邊跟住仲要個喔、哦、即是佢原本係個代理男長一即是正式嗰、那個即係 James Franco 死嘅就咪應該是 Dr. Manhattan 嘅嗰位。佢就坐正嗰個呢佢嗰個 David 帶佢睇啲蛋呢之前先喺度喺我即係我女喺度梳洗嘅俾隻白色嗰隻冇皮你當冇皮嗰隻怪。殺死咗，跟住佢開槍打死嗰只怪啊嘛，男長，跟住阿西域發脾氣喺度鬧佢，跟住之後話帶佢睇啲嘢，跟住佢係跟住佢完全相信，話佢冇嘢啊，將佢撳一撳啊，跟住佢嗡個頭埋去走去睇， 嗰個笑話嚟噶嘛，又 係，即係笑，嗰個真係笑位喎，同埋嗰度出得好突咯，即係你，唉，你即係亂亂。咪咯， 呢個情節咧係連呢個港漫啊，不過我抄唔到係邊本啊，都有畫過相同嘅情節啦，係 exactly 一樣。佢即係個叫，係啊，佢叫嗰條友去睇咁樣。 講嚟聽下，你講嚟聽下點啫？ 不過佢得個幾格嘅，我又未抄到佢成段係點啊？咁佢 幾格㗎咋？可能啲壽星仔嗰啲咧，嗰啲嚟㗎。 都唔出奇。 你講係做乜得㗎啦？ 咁佢就係、是、有隻異形啦咁同埋另外一個人類啦咁就混咗喺間唔知咩度咁嘅佢話咁嗰隻異形就識講人話嘅佢個唔知點解啦咁就叫嗰個人喂你望下嗰度啦反正我都出唔到去呀你望完可能打開到機關呀出到去呢咁嗰個人真係走去睇嗰隻蛋咁然之後咪俾嗰隻蛋回冚咗我塊面度，之後就贏啦，哈哈哈哈咁笑。 唔係，即係佢本身個男長明明之前都即係唔係開頭嚟到咁即係冇事啊，都啲人瀨曬嘢有曬怪咁樣，你個防即係個防備心應該係有啊，同埋你個 David 佢即係之前都覺得個 David 有啲古怪啊，跟住佢係完全冇嘢喎，自己走去又唔會叫埋啲人一齊嚟啊，即係個個都好。好安心咁做啊！跟住同埋佢開頭咧，阿都咪射咗個信號彈，跟住咪叫佢跟住咧，咪 follow me 嘅。係，即係未講埋下一句嘅。 係啊，咪揸住 I will be back 咯。 學唔係？跟住之後咧，但係佢啲人咧完全冇問咧，即刻跟住行喎。即係佢連個對白都冇話你咩人啊咁樣都冇喎。即係佢一見到佢即刻一叫佢跟住咧，佢即係個好聽話咁跟住行，完全冇爹都冇爹喎。系啊，咁呢個係其實普羅米修斯都有問題，但係呢度強化咯，更加我覺得係 更加 嚴重咯，嚇。咁同埋我講， 好多係嗰啲 係啦，呢、這個最大問題咧，呢套戲咧，即係上次普羅米修斯咧個重點咧就好多謎團嘅，因為有 engineer 啲好多新嘢擺咗落去嘅，係咁佢你睇嗰陣時咧會即係分散咗，即係你佢嗰啲。啲人點解唔咁蠢啊？或者咩啲細位啊？你唔理佢，我都入得佢啦 ，OK 嘅。 係啊，你都會有得搭落有嘢。 係。咁但係佢今次咧，佢就將嗰個重點擺咗響啊 David 嗰度咧，個人做人半邊。咁本身咧，你如果講呢個人對人咁樣喺度角力咧，咁你啲劇情啲人咧就要成啲，我覺得。 你唔係對怪或者唔係探討其他嘢嘛。佢都有探討話咩創造嗰啲，但係呢好好好 好少 好外表嘅。 其實我覺得係啊，表過就算。同埋我覺得大原則你普羅米修斯正佢呢個新系列，佢雖然唔認自己異形前傳，但佢講咗係造物主，佢其實佢個設定話，佢直頭講埋話佢之後係預咗。本身嗰隻船係嚟地球毀滅地球㗎嘛，就因為佢話佢哋人類殺咗耶穌嘛，即係佢個設定係咁㗎嘛，即係 即係最有個謎團你要解開啦、 啊。係囉，咁個高度高啲囉，即係你即係真係啊明明異形㗎，但係原來諗到呢啲諗到做物主諗到去宗教，咁會嘗試佢有個吸引力去睇，咁但係呢套流於你都係講前即係異形的來源。但係最大鑊就原來你講到底，原來個人造人係大反派，只不過係咁就搞掂咗。咁你嗰啲做物主嗰個地位咪即刻下巴曬咯。 其實我要解釋一下咧，佢而家其實係劏開咗做兩個嘢嘅，即係咧佢而家呢一套戲咧，其實唔係上一次呢個普羅米修斯嘅續集嚟嘅。 是啱可以咁 講， 係啊，即 係 唔算 official 就係。唔係佢係咁嘅，而家佢自己分開咗嘅，即精神分裂嘅。咁佢初係諗 即兩個宇宙觀嘅嘛。 修斯咁又唔係喎，你聽我講啊，即本來諗住拍普羅米修斯續集㗎，梗係啦，係咪？咁但係佢唔知點樣 develop 嘅過程裏面咧，就可能佢就 split 開咗。佢呢個咧，其實今次呢套戲咧，其實係屬於異形前傳嘅第一集。 嗯。 今次係第一集嚟嘅。這個就是異形的前傳啦，咁就呢度咧會用三集到咧，就會博得翻去第一套電影嘅。佢話， 嗯， 哦，咁樣， 啦， 即係仲有兩集。 唔係呢一個呢、這個名係有 alien 嘅呢一個前傳係。咁但係咧，點解有人就話咧？喂，咦，下一集戲又講翻再之前喎、啊，咁樣反而係，冇、錯，因為嗰套咧係 好爆炸 修斯二啊，真係。咁佢就會講返呢中間喎，其實發生咗咩事㗎。 係啊，我啲 engineer 做乜要殺曬啲 engineer 嗰度。 係啦，冇錯，即係話會講返嘅。咁但係好奇怪啦，咁其實咁就死啦，咁啊 David 就踩中五套戲。 啊，磁力王好辛苦嘅做。 磁力王真係大鑊啊，大佬。係啦 ,Ridley Scott 未必套到佢拍啊，但係你做啊，要啊磁力王做㗎嘛，大佬。幾套都係有佢份啊，咁樣。系啦，咁所以就諗係咁諗啦，咁到時佢可能有轉橋㗎啦，係啦。咁同埋最衰呢就搞到呢，而家話呢個異形第五集就話唔會拍。 係啊， 第五集即係話係由史古萊花即係上次變咗女超人啊落地球之後。咁其實我想睇嗰度之後發生咩事。 唔係佢呢個呢，你而家搞返即係原本你係外星人製造，你有啲 engineer 嗰個迷呢，你有興趣新嘢想睇，你而家本身都知道係呢、這個即係而家佢而家做到呢個劇情，已經知道係阿 David 整佢啦。我理得佢之後用邊個人做宿主爆隻真係異形拿出嚟。 係 我冇興趣知 喎。個生物個邏輯係點啊？我哋冇算冇所謂，即係我哋理得佢個生態系統係咩啫？總之我就想知個前因後果嘛。但係原來玩到前因後果，卅年前已經知嘅嘢，咁你好，即係好冇嘢講咯。即係兜咁耐，搞咁多嘢，又話鋪，又話仲有嚟緊，仲有集，但係原來講啲即係阿即係阿媽係女人嘅嘢。咁好 dead 曬咯， 同埋我唔見阿 David 啲二次創作有咩勁咯，我覺得。 嗱當然啦，我覺得佢呢套戲係咪直情想笑而家啲人嗰啲即係好流嘅二次創作啊？係咪呢咁嘅嘢咧？我唔知佢係咪有咩意圖咧？係啊，因為呢個其實佢呢套戲當然係講創造啦，係咯。 係啊， 嗯， 講創造啊。咁其實你有一啲創造論就係佢係多重創造嘅。啊、即係我哋個世界其實唔係個神直接創造㗎嘛、啊、即係你好多嘅啲洛斯底派就講呢樣嘢啦。咁其實係、即係佢個所謂流日論㗎嘛，其實就係個神創造咗個天堂嘅啫 ,ok, 佢自己個原理世界啫，佢就冇創造我哋個人間嘅其實。咁但係呢有好多層嘅，即係其實你天有好多層㗎嘛，你有聽過啦，七重天唔知係幾多重啦其實、啊、即係唔同嘅傳說有唔同啦，唔同地方嘅傳說有唔同啦，我唔係話只係聖經嗰啲、即係全世界咁你天有好多層嘅。成日都講，咁其實咧，我哋嘅世界係咩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層嘅天使咧，即係佢叫做天使啦。其實嗰啲應該係惡魔嚟。咁啊、見到話個神創造得咁過癮啦，咁我又不如我又試下整個世界出嚟咧，咁樣。咁結果佢就整咗我哋嘅世界出嚟。咁呢個就所謂最後嗰一重啦，就係、是、我哋嗰個世界啦，就係咁嘅。咁好多即係都有啲唔同嘅宗教都係啲類近嘅嘢嘅。咁但係呢個洛斯底派特別強調呢樣嘢。咁我再幫佢諗。 複雜啲。其實會唔會唔係咩天使或者唔係咩嚟嘅？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文明創造一個文明咧？即係就係好似呢套戲咁。咁其實，但係你每創造一次再，其實你都係 copy 上一次啲嘢再整嘅啫。咁其實你就會一路失落咁一啲嘢。咁所以你每一次嘅創造咧，其實啲嘢就會越嚟越差嘅。咁呢個就可能會係咁。咁而你話我哋係最後一層咧，睇嚟就唔係啦。咁可能我哋亦都係創造緊另一層，跟住咧最尾呢一層，即係可能嗰啲係 AI 又唔頂，機人又唔頂，最尾呢一層咧亦都會消滅我哋嘅。咁佢又會變成新嘅一代嘅，即係呢個宇宙嘅，即係佢下一代啦，係啦。咁你當好似 generation 咁都得嘅，你諗下，即係其實又唔係一定咩神定唔神嘅，即係其實呢一班人整咗一輪嘅，整咗一個新嘅一代嘢出嚟，咁一代嘢可能完全唔同嘅生物模式嚟㗎，因為嗰啲生物模式就取代咗先前嗰啲啊。 係。 其實呢套戲咧，我就覺得有少少 有講呢啲嘅 嘢咧，咁樣。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 dead 下，咁佢都未嘗冇嘢講嘅，不過即係但係係咪都好老生常談啦，係嘛？即係曾經講緊呢個，即係你越整就越衰啫嘛，即係你講緊係咪？即係你模仿人哋啲嘢，咁當然唔係一定易創嘅，一定差過原創嘅，咁睇下你有冇料到啦。咁起碼中國嗰啲咧第三廠啊，再衍生第四廠咧，越整越精嘅的確嚇。 睇下我出發點係點啊！ 有啲老番都越整越靚嘅，咁所以就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就算日本咁，佢哋做二創亦都係好有心思，又唔係話一定唔好，不過就即係睇人呢套戲啊 ，David 咧就唔係幾得啊，係啦，即係你有呢個創作嘅念頭啫，但係好唔好係另一件事嚟噶嘛，你做得 唔係？按套戲個版本，我覺得白色嗰啲即係嗰啲包子嗰啲生物可以寄生咁好， 即係就咁第一代撚第二啲生物嗰啲仲正，我覺得。 嗰啲仲勁啊！你會乜傳染嗰啲，跟住又喺我肉體度爆，跟住變咗做個武器喎。 唔係咁，但係如果嗰啲唔係佢創造出嚟噶嘛，可能佢都係攞咗嗰啲嚟做個 base 嘅啫嘛，可能係咁噶嘛。 係 咯，但係我就係見到佢整出嚟要生蛋呢啲，我覺得如果同我啲比啊，呢啲渣啲咯。 咁我反而係咯，即係我諗佢都係想講係。 佢整啲嘢出嚟啫，佢知。 唔係，即係其實佢嗰個創造就係一個邪惡嘅創造嚟㗎嘛，即係好似頭先講啦，咁你呢個諾斯底派相信嗰個所謂創造我哋世界嗰層嘅天使，其實唔係天使嚟㗎嘛，其實係啲惡魔嚟㗎嘛，其實。 嗯。 係咯。咁即係話呢個 David 其實都係惡魔咯，即係其實你創造嗰個人一定係神嚟㗎咯。 哦，佢自己都有啊，佢嗰度話有首詩喺度成日講咧，跟住我資料而家我唔響手啊，但係佢都係講話認錯咗係個即係原本咯英國嗰詩人，佢係認錯咗，跟住阿 Water 就講話你呢個錯咗係應該另外一個人，係啊，跟住都係話佢即係自大咁樣，所以咁，即係行錯一步啊，就造成咁咯。 咁你所謂惡魔啊，其實都係想取代神嗰個啫，係咪？即係覺得喂你淨係你先可以咩？我唔得咩嗰個啊嘛。 嗯， 咁都系一个咁嘅角色咧，我觉得其实佢系啦。 唔系，但系最终之，我觉得点解奇怪系佢呢套系异形，定系讲 Bayona 嗰啲嘢嘅？ 啊，系啊，系，好奇怪啊，系啊。其实我觉得佢不如改咧做电脑奇侠大战电脑黑魔，可能仲好睇啲。 吓，咁点解会完全即系我觉得点解套戏咧完全唔紧张咧？有大问题就系佢每放一只异形出嚟咧，嗰只异形都系支持唔到三个字嘅。 哦，系 啊， 哦，你 仲要佢打嘅场面，我唔计出场喎，佢打嘅都系 KO 佢十零秒嘅啫。 你话呢只高七可能系个生命周期好短噶嘛？ 哦，系啊，佢大得咁快，可能好短命啊，可能一日半日就死嘅。 佢长大得快，亦都个系咯，个成个生命都 可能。佢因为咁快大啊嘛，系嘛，系嘛，一出嚟都成人咯，系嘛，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几个钟头嘅就得，其实个生命系嘛，咁所以佢后屘个再进化嘅已经系可以够咁耐嗰啲系啊。 系啦，咁佢本身嗱，佢白色嗰啲咁出嚟打咧，跟住又系。之前唔係好耐，因為轉頭已經又打死咗一隻咁樣，跟住又咁樣死下，跟住佢臨尾又係即係響架，即係佢臨尾我坐架運輸機，即係個鉗嗰個咁，佢同個女主角打場咁，又係好快搞掂，跟住上到去又無端端又要整，要放多隻出嚟喺個船上高，佢呢度咧好奇怪嘅，無端端走出嚟，跟住佢班友完全唔覺得奇怪喎，殺完之後， 嗱其實 又唔知道有冇解釋點嚟嘅喎，冇諗。 以前咧一係咧就。一隻由頭打到尾，即係佢好神秘嘅，你打極都打唔死。一係咧就係打大量噶嘛，即係試打一樣噶嘛。 第二集咯、 啊，係啦，咁今次咧首次咧玩雙打噶咯， 接力噶嘛，我成日覺得係。 唔係，咁你雙打都係接力嘅，個波唔會兩個網球拍一齊拍噶嘛，除非網球相逢嗰啲絕招嘅啫。 即係我只打完跟住接力下一隻咁樣，跟住。 冇錯，就係雙打啦，你咪叫做。 係咯。 今次係玩雙打嘅，所以其實你唔好話冇新意啊，都好有新意。 唔係，咁但係你變咗就冇咗個緊張氣氛啦。同埋咧，佢今次咧，佢嘅船上嗰個雷達勁到咧。係。 係。 咩？啲燈又夠光喎、哦，即係光橙橙嗰啲閘門咧。影晒直接行去边，跟住开啲闸俾佢行去边，系完全听佢指挥。 系呢、這个佢所有悬念都冇嘛，出晒雷达讲晒俾听喺边度咁样，跟住同埋都好短啦、啊，即系都唔系以前 无端加插落去咁咯，嗰度系。 个重 系啊，即系跳得好快，总之埋下就有个位隻抽，咁佢啊最后条桥啊撞死佢，咁啊铲咗落去，咁又系好削。 就要掉出大空，即系呢个其实咧，佢第一集或者第二集佢有嗰啲嘢，佢全部有晒噶呢度。 系， 即系佢开头降落大层嗰个，咪坐只登陆艇，咪喺度系咁震嘅。咁同第二集啊，天使金马轮佢嗰班人落去有咩分别啫？ 一样。 系，跟住落到去又话个机底硬到啲嘢，跟住话要熄咗个通讯，跟住又要再开个 reboot 翻咁样嗰啲咁咧。 系啊系啊。 个咁啊，同第一集佢只船硬坏咗嗰度，咁佢呢度变咗小儿科就硬一硬咁样，即系完全有晒近时啲集数啲嘢嘅。 我想他呢有些星戰七就想有一個、這個 New Hope 的脈絡，即他這個就是說是這個異形前面第一集，那他不是似回異形第一二集可能是這樣即是跟燈絲吧， 不是，還有他的鐵鏈啊，還有他通訊那個，即是他在機器那裡在裡面已經爆了東西出來的時候，在那裡吊揈一揈一下那些畫面呢，不是跟近時的差不多，又有啲畫面，啲鐵鏈喺度揈下揈下，我哋。 我相信呢啲係刻意嘅，呢啲唔係係你專登做嘅啫，呢啲係咯。但係點解會咁嘅咧？咁樣係咯，即係大家其實係想睇啲新嘅，或者即係點解係？ 唔係，如果你係講翻舊嘅咧，我覺得佢會拍翻經律，就唔係走去講人造人咧，佢再拍會接受佢啊。 唔係，即係如果講 咯，你一係做翻完全致敬，你又唔好撈咯。即係而家你擺明即係托雷修斯撈二型，但係又兩樣撈得都個唔又唔均勻，又冇化學效果，擺埋一齊 A 加 B 就冇效果。 嗰、那個人造人個係咪應該要變身好睇啫？ 或者著裝甲咯，最後 Iron Man 對 Iron Man。 唔係最後直情發明埋呢個加爾巴 unit， 咁啊帶翻去地球。 整時光機 咯，阿 David 擘開自己個胸喎，最後一開擘開個胸喎，加米粒子炮係嘛？ 咪、這、呢個帶翻去遠古人類，哦原來啊 David 就係呢個降臨者嚇，咁、啊、好睇。 跟住再整啲受化兵藥啊。 係咯，跟住下一集唔使拍啦，下一集咪拍咗咯，咪強直裝甲加爾巴。 加爾巴。 都有兩集真人版啦。哇，第一集仲有呢個 Luke Skywalker 主演添啊，咪係客串係。 係。 好勁啊！大家揾嚟睇下。 嚇！咪即係佢樣樣咧，啲位咧，佢講咧，即係點講啊？好。即係佢擺嗰個位係唔好睇嘅啲嘢，佢隻異形咧一出嚟咧，佢喺門口出嚟，佢睇住咁，佢有個鏡頭影住咁行嚟嘅。 佢都冇撳鐘算係咁噶啦。 即係咧，你即係佢而家講到話唔係當係驚嚇嘛，咁你唔驚嚇，咁喺劇情上高台啲嘢就要緊密啲啦。咁但係你啲人又弱智喎。 係 咯。係啊，即係你樣樣做，你唔做驚嚇，你就要啲人醒目啲啊，人對人嘅話就，即係如果你又 謀啲咯， 即如果你話玩科幻迷團嘅，咁你就整啲俾我啊！佢又就係點樣我提乜都冇嘅。 同埋佢入邊其實咧，我調翻轉，佢雖然有科幻嘅構想啦，即係都叫有個設定，成個生物嗰、那個即係好似嗰個生態系統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除咗呢樣嘢咧，其實佢入邊冇科幻元素，我覺得。即係流於咪即係一個打怪片啫嘛。咁你冇嘢，你都又亦都 唔係佢今次係冇試過去，佢冇試過探討，佢又喺嗰度提所有嘢。即係嗰個人造人嗰個創造嗰樣嘢，佢喺度睇大戲，佢做個行為就係半邊，係當自己一個王，可以再做一個新嘅物種出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冇咩好講嘅，我覺得呢樣嘢。 係咯，即係淺白到爆個議題，咁你變咗，唉，好即係好差，嘥咗二型個 brand 咯。 其實我又唔明，其實佢一既然係咁樣玩，點解佢唔攞翻最初時二型嗰啲 idea 出嚟嘅咧？因為其實最初就好怪嘅，如果你睇翻佢嗰啲 cut 走咗嗰啲。即係嗰啲聲啫，其實嗰啲蛋其實係嗰啲船員變嘅，你知唔知啊？ 係係 嚇，初初真係咁嘅，好怪嘅，係啊。咁跟住同埋咧，其實 Sigourney 佢本來應該係死嘅， 嗯 係， 係俾異形殺死咗嘅。咁跟住嘅異形咧，原來係識得模仿人講嘢，跟住去求救信號嘅。 佢睇咩呢淡啊，识变咗佢把声咯。 都系，我记得好似有智慧噶嘛，呢个意思。 唔系，呢个系嗰啲佢原先嘅概念啦。 原本嘅设定。 冇拍到嘅呢、這个咁但系咧，你话啲人变蛋嗰啲系有拍嘅，成系有，你揾得翻啲咁嘅碟都先。嗰人系变紧嗰啲异形蛋啊，即系原来嗰啲蛋系人变出嚟咯、哦。所以佢其实捉啲人系有原因嘅，同埋原来佢初初揾到咁多蛋，哦、即系我讲原先啊，最旧嗰套原先个概念，佢嗰啲咁多蛋其实就系嗰个星球啲人变嘅。 嗯， 哦，系啊，所以佢好怪嘅，原本一样嘢，即系再怪好多嘅。咁但系其实佢呢度其实点解唔攞翻呢个概念去玩呢咁样咁？ 我谂佢话有攞近自己设计去设嗰啲， 唔系，但系 啲美术咯，我觉得。 但系你个 idea， 其实如果你直情话异形系由人异变出嚟都可以嘅，其实点解唔得咧？ 嗯，同埋呢个我哋倾开话解咗话有鸡先定有蛋先呢套戏讲咗系有蛋先嘅 嘛？呢套 系 冇错， 系系系啱啱啱啱啱，原来有蛋先嘅， 系啊， 鸡蛋撞高墙，佢系拣鸡蛋嘅咁样， 佢冇撞高墙啊，大佬， 唔系佢撞烂咗高墙啊， 系咯，二型蛋对高墙咁一定二型，你要企喺高墙嗰边，因为二型蛋系更加硬同埋更加酸性， 系啱啱， 佢唔係雞蛋嚟㗎嘛，不過如果你話佢係用啲昆蟲嗰啲，咁如果由胚胎開始改造，或者唔係唔可能變咗鹽蛋嘅，係咯，係咯，因為佢都係蛋嚟啫嘛，原先係咯。不過點解會跳多咗一步，係有一個中間形態再生嘅咧？咁因為你就算你話嗰啲咁嘅蜜蜂啊，生啲蛋喺人哋度，等佢即係喺人哋個體內長大嗰啲咧，咁佢都唔係跳多個步嘅，即係佢唔會話先生嘅蜘蛛再生異形㗎嘛。 系啊， 咁呢个系一个好奇特嘅生态嚟嘅。 系呢个都唔使理啊，其实佢冇乜所谓，我觉得佢呢、這个响佢成日我讲佢攞呢啲嚟烦，以为我哋好有兴趣，但系我佢寻呢啲嘢冇兴趣嘅。 其实有，如果你真系揾到个解释俾我哋系好嘅，但系佢而家冇啊嘛，佢揾唔到个解释俾我哋啊嘛。咁同埋你明明上次普林米修斯嗰张异形咧？摆到去一个宗教嘅层次嘅，你见到佢哋嗰个有个神坛咁， 冇错，有嗰种高度啊嘛， 系有只异形好似钉十字架咁嘅嘢喺度，咁其实嗰啲系唔系嗰啲巨人崇拜嘅一啲对象？咁喂，你好想知嘅， 系佢埲墙喺度喐噶嘛，因为 咁你咁但系点解呢一集嗱？当然佢呢集唔系普林米修斯二啦，咁有冇机会喺普林米修斯二嗰度真系讲翻啦？咁但系咪佢系根据佢哋心目中嘅神去创造啦？咁你可以咁讲都得嘅，之后系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啲巨人整噶，咁我又觉得有啲即系 系咯， 嘥咗咯。 即系你个做物主即刻低晒啊嘛！今次我哋不嬲，即系你话虽然你唔又唔系啊，你唔认啊，普罗米修斯第二集，咁但系事实又接触嗰十年，你情节角色人物都系接合啊嘛。咁你除非你话你拣平世界啫，咁你变咗我上集就好期待做物主嗰个种族，即系嗰啲话高，你当巨人族啊。咁今集我谂住摆位会系呢样，咁我明白你个名字叫异形，咁理应异形主角嘛。咁但系呢套你又唔系啊，你异形啊，只不过系副产品。咁你又冇做物主，咁又做讲到人做人咁劲，咁我又觉得又真系有啲雀雀地嘅直头，系啊。 佢好似呢套好似咩2104啊个年份我唔记得咗，咁应该叫 Payone 2104啊。 系咪嚟咁 reboot 啊 ？Payone 系咪 reboot？ 有啊， 做啦今年啊， 系续集啊，今年系啊。 喂，香港系咪真系叫人嘅杀手啊？ 要，以前叫2020咯。我如果睇 嚟，真系跟翻台湾名嘅。 系冇咁系咯，呢套嘢我感觉差唔多啊，即系如果。你講我嗰反而係咁嗰套最唔好睇嗰度囉。 係竟然搞成咁係 呀。係呀咁佢如果呢個設定係佢呢個設定呢咁係同 APP 我又撞曬囉。 我、哦、APP 咁係好耐㗎。 佢不嬲分開嘅如果你咁計係 APP 不嬲嚟嘅。但我自己擺位呢我就覺得佢係呢套叫僅次於第四集差囉我擺咗。因為我 第四集好差咩唔好好睇喎第四集。 我覺得差咯，即係我個人意見啫。咁，但係就因為一二三我都覺得係有各方面嘅神嘅。當然三不嬲有啲人話悶啦，但我覺得三其實幾破格嘅。即係你問我，我幾掰三嘅。咁當然掰三就唔係話佢勁過一二。咁你一嗱係真係叫神作啦，有個概念啦，又同埋其實一佢嘅懸疑驚慄片嚟噶嘛。即係嗰陣時係未 夠驚，我覺得第一集係。 係啊，你同埋你真係嚇你咁，佢個情節係鋪排嚟嚇你，但呢集唔係啊嘛，佢邊度嚇都要出嚟要打啫嘛，打怪。 即一二三四其實都各有好睇嘅地方嘅。 係啦，冇錯咁 可以話 咁二就真係爆谷咯，即係但係爆谷好睇嘛，知唔知咁有人做到？ 嗱，其實我覺得二咧係將二型帶咗去一個高峰嘅。即係 啲人一講都係中意第二集咯，好多就 即係佢功不可沒嘅，因為咧其實咧續集片咧係相當難拍，通常都會死嘅。咁而詹姆斯金敏竟然咧係一個拍續集嘅高手，佢將續集拍得精彩過第一集最少。咁起碼佢自己嘅 Terminator 佢自己做到啦。咁啊二型仲早啦，係仲早過 Terminator 啦。咁大家都覺得喂二型都已經冇好難超越㗎嘛？喂佢竟然可以超越。咁你呢個真係犀利呀，冇得講，係真係冇得講。咁其實佢只不過有一個好簡單 idea， 就因為嗰時寫緊 Rambo 嘅劇本啦。 嗯， 係啱啱 真係有佢自己講㗎，佢話咦不如將二型拍到變咗打仗咁得唔得呢？咁結果就衍生咗二型，即係第二集咁樣有一個打仗嘅模式。 即係戰爭模式咁樣囉，係呀，啱啱同埋好壯觀咁囉。 即係佢係有實感㗎喎，大佬，唔係話好假嗰種嚟㗎喎，係囉。咁同埋真係好睇，真係好好睇。咁你先再 好精彩， 即係二型先有得再拍落去，如果唔係呢，可能二型就第一套戲咁囉。咁 咪同埋呢，之前咁即係我計返之前所有啲二型呢，就算啲人見到二型鏡第一次見呢，啲人開槍呢都會開到槍㗎，但係唔知點解呢套入面呢佢啲人呢咁鍾意善睇射天花板嘅啲人。 喔咁佢踩 槍。啊係呀， 有嘢呀，有嘢踩到 啊。同埋跳來跳去嘛，永遠打唔中㗎嘛。 係呀，即係佢係講到佢哋即係個個都笨手笨腳，其實上一次都係咁㗎，即係佢呢個即係而家呢次呢個系列佢而家出呢，啲人都係你平時講到咩教授咩 professional 啊，點樣好勝咁，但係一有咩事發生呢就雞手鴨腳到呢，即係衰過曬正常人㗎好似。 唔係咁現實上呢，你啲大學睇下啲大學教授都係咁嘅。 唔知呀，就係咁嘅情況呀，佢哋。 即係食飯都食到成身都係㗎，好多教授係呀。即係自理能力都有問題㗎，即係其實係唔出奇㗎，科學家係科學叻啫嘛，係囉。佢其他方面真係有唔識㗎，即係可能唔識得開罐頭，我講真㗎。 嗯。 係呀，我講真㗎，唔好話唔識開槍啊。 但係佢嗰啲人係好似有軍階咯，已經好似我見到佢好似話。 哦，咁嘅，因為你技術官都有軍階㗎嘛。 啊 哈。阿寶老豆都有軍階㗎，但係佢唔識開槍 。 冇，唔識開槍㗎。唔出奇喎呢樣嘢。 嗯。 真係唔出奇。咁所以你話佢哋係唔好睇囉，但係你話有冇合唔合理，我又覺得。 呢方面冇話合唔合理，不過即係佢講呢啲我冇話反佢嘅，我係嗰啲人嗰個即係防備心嗰度呢好大唔合理嘅，就係得到。 唔好睇囉，如果你成場都係咁就。 係啊。 係囉。你落去一個未知嘅星球嗰度咁樣行落去之後又亂咁嚟咁樣，咁又。 咪有咩事明知有怪獸，正常人都唔會自己一個單湯排行去啦。 啱啊。 係呢啲行為喎，令到我覺得套嘢有問題喎，最大。 即係佢冇一個警覺性，係囉。 係呀。 係囉。你喺街喺地球喺街行，你都有一定嘅警覺性啦，係咪？ 係囉。 係呀。 即係你去咗荒山野嶺喺地球你都會有，你去咗一個陌生環境點會完全冇呢？咁同埋佢哋點解會完全冇著任何嘅太空衣咁踩落啲嘢度。係 囉。 咁呢個 係囉。冇咯， 因為你上一集 又唔理喎，即係又佢又唔會諗住，即係你就算你話空氣即係冇事，咁你都遇到可能細菌咧，唔好話細菌咩，咁你都可能有啲昆蟲你唔知咁執咗你會死噶嘛，咁你其實你都應該要有依啲噶，冇咯。 唔知啊，咁啊， 咁同埋佢哋一有咩事之後就嚇、啊，即係明明已經開始去到知有贏有啊或者有怪獸咁。大家都成日走出去，喂，邊個唔見咗？喂，你揾啦，咁樣叫嗰一條友去揾，咁然之後就死。 咪又死一個咯，跟住呢啲劇情咪成日話 A 我唔見咗 ，B 去揾啦，跟 B 我唔見埋，我 C 我就跟住走完廿條友嘅走下走下，都剩翻一條友喺度。 唔係呢啲通常咧係嗰啲成班學生去 summer camp 逐個死嗰啲故仔係會。 喂，今個暑假搞乜鬼嗰啲？ 嗰啲唔會有嘅， 係啊，冇 出現嘅啦，啊。即係嗰班係學生嚟咁唔奇啦，佢搵搵細路嚟嘅，咁但係呢班唔係㗎嘛。咁你女主角係好特別嘅，佢個身份其實係一個 terraforming 嘅專家。 即係話呢其實佢去嗰個星球似乎都唔係一個係地球咁嘅環境嚟㗎。 哦，佢話係就係佢原本嗰個星球仲冇，而家佢到呢個異形，即係有異形，又話 David 呢個星球上高話個環境反而仲差過 佢哋嘅料， 係啊，咁所以佢話睇下會唔會呢度更加適合移民㗎嘛？ 係咯，先話落去睇睇啊嘛。係 咯，咁樣啦。 咁但係女主角開始係反對嗰個船長落去睇啊嘛，即係佢話佢搞咗咁耐嗰個咩？ 佢哋之前查咗個星球咁耐啊嘛，係咯， 係咯，嚇！依家無啦啦突然之間有咁嘅星球，你唔覺得好可疑嘅咩？咁樣咁點解我哋搞咁耐之前都揾唔到呢個星球啊？之類嗰啲，即係係咯，佢講咗一大輪，咁但係個船長都依然係，哎，咁咪落去睇下咯，有求救信號啊嘛，咁樣嚇，咁結果係賴嘢。 唔係，即係我話唔會即係去一個未知嘅地方都要咁兒戲喎。你成日去可能會突然間有事，你啲人鬆曬橡筋咁就話咩嘢？你未去過嘅地方，你會唔會緊張嗰啲人？ 佢當佢郊野公園嘅啫，大佬。 係咯，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咯。上次都係咁嘅情況啦。 但 係就 郊野公園個廣告都係叫你帶記得帶指南針啊，地圖。 個電話收唔收到啊？ 呢度冇啊。呢度係咪要賣個廣告啊嘛？系咯，个哥就系去第个星球，记得带救生衣噶嘛，咪净系着太空衣噶嘛，千祈唔好就咁行落去噶嘛。如果有咩异样嘅生物，千祈唔好同佢接触噶嘛。一见到啲蛋，千祈唔好装噶嘛。 系，同埋咧，佢哋我觉得佢哋吓 走佬， 佢哋用啲武器啊，同埋啲装备咧，今次反而系冇咁嘥白，我觉得 系现实啲吓。 上次波唔係收尸，我感覺就好似比較怪啲嗰啲嘢，全部 高好多啊！啲科技啊， 唔係 啲太空衣都怪啲， 係地依家嘅軍備咁滯啊！佢用緊嗰啲係， 即係跌咗鍋啊！ 係好鍋咯，係嘛？係咯，都唔勁，又冇乜武器咧，佢哋唉咁啊，都唔精彩，咁係啊。 唔係因為係同佢之前嗰個科技水平唔協調，唔係唔得嘅。如果呢度一個新嘅科幻片，又冇話。 系啊，冇啊，系啊，但我覺得就係佢既然係話係普羅米修斯嗰度嘅十年後，但係好似我覺得， 係啊，時候嘅 我用啲嘢好似仲 cheap 過之前咁嘅， 變咗現代嘢，係啊，反而好奇怪， 係咯， 係咯， 唔知啊，咁就都係啦，咁呢啲係有都屬於有一種少少違反自己咁啦，呢啲屬於係， 嗯，好啊，差唔多啊，我係咁睇啦，都係失望啊，睇咗就我覺得， 犯咗科幻片嘅一啲忌諱咁啦，係咁啊。 冇錯。 喂，有冇人再接入嚟啊？冇咩其他信息啊？喂，阿新年嗰邊。 夏木貝就有覆過我嘅，佢話大概可能十分鐘之後到會 OK。 哦，咁樣情況，哦，咁啊，點啊？等佢都講下啦，係咪啊？ 嗯。 但係佢未得。 喺我女仔角度講下咯，係。 未得係咪？ 係。 好。 係啊。 咁啊，喂，咁趁而家不打仗冇嘢講埋，係啦。 我夠曬皮啦嚇，咁啊講得過癮嚇，講咗四套。咁你問我即係如果四套比較呢，我真係 high 呢樣嘅 man， 大家睇天父的禮物啦，單好遠啲 ED 先係功力囉，其餘即係呀就咁。 咁當然咁事實上文藝片有文藝片即係好睇嘅地方嘅。即係你科幻如果係得返特技呢其實就唔得㗎啦，係 囉。 咁似乎今次普羅米修斯有少少線態，係囉。 我覺得佢個定位佢做錯決定嘅，係咪貪心得滯咧？咁樣拆出嚟， 都唔係，咁絕對係啊，大佬。 唔係，即係佢貪心到失咗個平衡，根本我話啲你拆呢度嚟做一集咁樣，我覺得係咪啊？ 其實佢應該交代翻普羅米修斯啲嘢先，跟住或者點樣咁好啲。 係順序講會好啲係嘛？係咯。 唔係成今集唔係講呢度，或者唔係淨係講呢一度咯，係咯。 是 之日都係有啲貪心㗎啦，可能佢見喂 Star Wars 咁你都隔年有套正嘢，跟住中間涉啲咩外傳，喂不如我都係試下咁啦，你唔覺得佢有少少咩？ 係啊，咪整咁多套嘅 要。因為一年一套啊，講緊下次一套就下年㗎，因為佢寫好曬劇本㗎啦，話拍呢套戲嗰陣已經。可能下年趕埋到普羅米修斯移俾大家咁樣。 即係啲人都係咁弱智，真係慘。 唔知我唔係好鍾意咯，如果係咁你。 系咯，我就系接受唔到佢点解一路落嚟，黐人都系呢个系列全部都系弱智。 唔系啊，即系我去咁样开到咁，其实系 都係純粹開多幾嘢揾錢啫。我咁樣 係咯，呃錢咁咯，咁 質素就會 高咯。 其實甚至普羅米修斯雖然唔係好拉家，但係我 buy 嘅，即係起碼啲氣氛嗰樣嘢係 OK 嘅。 唔緊張啊，你即係 靚嘅，普羅米先拍得。 係你三個八爪愉快啊，女主角啲緊張啊，喺度燙肚咁掟書機掟肚出， 同埋你估唔到嘛。呢個預期我真係覺得普羅米修斯未必係異形嚟嘅，咁但係又有啲嘢諗到，但係又冇解釋清楚，咁你真係吸引咯，整係。 係你個 engineer 走出嚟嗰度又緊張，跟住揾只船撞入去咯。 你又唔知做乜嘅喎，係咯，一直 亂咗。我覺得係緊張嘅喎，即係佢哋要死咁樣，即係雖然佢有好多缺點套戲，但係我睇上嚟我套覺得係有新嘢有氣氛嘅喎，咁但係今次冇咯呢套係。 係啊，即係 咁啊。咁其實睇就點都要睇嘅，大家冇得 skip 嘅。咁睇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係咯。 咁但係唔係，我見到啲出面啲評語都係講話，睇下有啲人都 OK 嘅呢套係咯。 哦，有人覺得 OK， 用得好好睇啲咁，唔緊要嘅，係咯係咯。咁啊，睇下大家即係咩？即係可能其實咧，你冇咁熟悉異形，反而會容易啲啊，即係會易。 可能係咯， 真係 冇咁記得舊嗰啲，反而 OK 啲。我真係第二集啊，第一集我都睇到熟曬啊！ 哇！ 係啊，嗰啲係大鑊咯，報大警嗰啲。 睇咗幾多次啊？嗰啲 咪依家好多系列片都係咁喎，你冇睇過之前嗰啲。 係啦，就 OK。 會 OK 啦。係 啦。 啊！你一睇翻即係一路睇落跟開嗰啲，就覺得咦？點解拍到咁？ 即係都係拍俾啲唔係迷睇咁咯，即係有少少人。 係，因為佢擺好多近視嗰啲。用嗰啲嘢擺落去呢，你冇睇過咁你都 OK， 咁但係睇過你覺得好似咪即係等於阿 David 咁樣二次創作咁。係 呀，二次創作㗎真係呀。 係囉。 唉，咁下個禮拜呀係咪都會有呢個咩完美咩呀圈套呀、 啊。係呀，完美啊係呀，我 知道。廟禮嗰度 啦。Emma Watson 嗰度啊 ,Emma Watson。Circle 啊 ,Circle。系啦，咁同埋呢個啊，訪客啊，即係個黑人走咗去個白人女朋友嗰個鎮，點知哇，好得人驚嘅。 呢套好似正喎。 哇！ 嚇、啊， 係咯，話低成本，但係話大溝喎，好似話。 即係大家睇下啦，係啦，我就麻麻地，我睇咗噶啦，因 為你睇咗快過麻麻地 我睇咗啊 ，Circle 都睇咗噶啦，係啊，其實都係有啲問題嘅，有問題嘅。喺今個禮拜唔講呢啲啦，呢個下個禮拜同大家。就大家等大家睇埋先講好啲，係啦，唔係我啫，我唔 buy 啫 ，OK， 但可能大家中意㗎，係咪先？即係當然佢係有嘢講嘅，不過就我覺得奇怪嘅，啲奇怪的感覺呢套戲就係，咁啊，仲冇？仲冇下禮仲有啲咩得意啊？ 下禮拜 仲有一套， 如果講溝片又係咯，仲有咩？ 有一套一周的朋友， 係喎，我係日本 喎，一周的朋友係。 應該愛情嘢嚟㗎係嘛？係咪啲科幻嘢嚟嘅？有少少。我個記憶 真係 記憶 真係 障礙 㗎嘛？呢 度係 啊係啊。 因為記憶 真係記憶真係個禮拜係啊，記憶障礙玩呢、這個。 咁亦都有動畫雙語係嘛？ 係。 係。係啦，咁樣啦，係咯，咁啊，睇下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不打揀啲你睇睇好冇？ 冇錯，好，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thank you 曬， 好，唔該曬， 拜 拜， 拜 拜， 拜拜。 咁點解講二次創作？ 而家講啦，而家講啦，錄緊，好嘅，咁啊再繼續，未接到項目背後，我哋繼續講佢先。 好啊，咁啊講翻啲二次創作啊 ，David 嗰啲嘢。 係點樣？ 唔知啊，咁而家啲人好似。成日感覺上二次創作係愛嚟笑嘢喎，佢其餘嗰啲冇咩話，即係正經佢諗到啲新嘢出嚟。 哦，咁你講香港嘅淨係得呢樣啫。 係咯，即係愛諷刺咯。 淨係得呢樣啫嘛。 嗯。 即係佢真係去二次創作就真係要創作嘅，做樣出嚟嘅就少啲咯。 哈哈。咁啊係咯，但係外國係咪其實？都有啲係諗到啲新嘢出嚟嘅，本身 咁啊有，唔係咁你唔好話新嘢啊！講真嗰句，你話就算第三廠、第四廠啊，雖然都係變形金剛，咁但係佢喺嗰個嗰樣嘢上面，嗰、那個玩具上面，佢都係整靚啲喎。事實上， 唔係佢係吸收咗佢嘅原裝嘢，再設計過出嚟咯。 係咯，咁你喺個玩具設計上的確，即係佢版權就冇攞啊，但係喺個設計上佢真係有花功夫啊嘛。系咯，咁你话系咪好咗？咁如果设计上当然系好咗啦。 嗯， 即系佢第三厂再抄，即系喺第基于 即係第四爽機、第三爽感啊嘛，嗰下犀利啊嘛。咁變咗即係我諗啊，就算你做老番啊，即係都要俾啲創意啦，係咪？其實係咁咧。 嚇、啊，都係變形金剛呢個比較特別，因為個市場定位同正版唔同，咁變咗兩個好似互相幫忙啊，因為佢又出啲。即正版出完之後，佢又出啲保健幫佢保，咁好似又變咗兩個，好似大家個市場唔同啊嘛，變咗好似反而係冇衝突。 二次創作先唔討論版權問題先，因為呢個唔關事嘅。 係咯， 即係創作得好好都好，如果你係二次咧，咁你冇攞版權，你都係唔可以攞出嚟賣嘅十鋪。咁而家我哋討論就係佢有冇創意啫，我唔係講緊版權。 嗯。 咁你覺得係咪全部都冇咧？咁我覺得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咧，你有市場咪有咯？我覺得又係咁咯， 係嘛？ 即係你賣到錢嘅嘢，佢咪有心設計咯？ 哦，都係， 係咯， 即係個錢字啦，而家全計。 咁如果你話玩嘢嗰啲，只係咁玩嘢啫嘛，諷刺下啲嘢啫嘛，你又會擺幾多心機落去啫？ 係， 係嘛？而家啲改歌詞啊，都求其啦，而家啲改得。 哦，都係啲原創嗰啲歌詞都唔得咧，最大鑊係。我話二次， 咁呢個當然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係啦， 係啊， 即係創意低下係一個問題啦，即係人哋香港係啊， 嗯， 咁當然唔止㗎，其實而家就算連日本都明顯你都見到，即係以前哇日本咪好有創意啦，日本動漫嗰種，你見到而家都係跌窩㗎，跌窩都幾犀利㗎，係，咁同埋可能係啲受眾又跌窩啦，咁其實係咪冇一啲好嘅創作？唔係，但可能好嗰啲出唔到嚟啊，啲人唔中意睇啊。 我都好多時係咁啊，同埋佢依家日本咧都立例咧話唔好再整嗰啲穿越劇，即係日式嘅穿越劇就穿咗異世界啊嗰啲咧 嚇，冇得立例噶，有得咁嘅咩？咁 啊同大陸一樣啊， 同大陸一樣。 即係佢又可能唔係正式立例嘅，佢 即係呼籲啲人唔好， 呼籲唔好再整呢啲啊，係啊，真係整得太多，因為。 咁會唔會因為太多 AV 唔拍呢？ 唔係啊，咁你冇乜其他故仔嘛，咁你咁本身你嗰班係淨係拍 AV 嘅，咁梗係冇問題啊，咁你有人拍返啲正常嘢㗎嘛，咁如果你全世界都淨係拍 AV 咁睇咩？ 咁但係你唔可以立例㗎。 咁唔知啊。 咁唔係，咁因為事實上而家全世界啲人淨係睇 AV 㗎嘛，即個情況就係、是、即啲人就全世界都係睇萌卡嘛。 系， 系咪？你而家機械人動畫都冇定期啦。 系，咁你嗰啲如果睇西片，即係嗰啲又變咗全部睇 title 啊嘛。 係咯，其實你中外入都係咁嘅啫。即係老實講啊，嗱，咁你嗰套正確的咩啊？卡多啊。 卡多係。 其實有冇人睇咧？嗱，大家聽眾有冇睇咧？我哋講完之後。 嗯。咁我唔知啊，我有及下嘅。 即係咁另類嘅題目吓，啱啱新嗰集終於講到呢，佢要搬嗰嚿咁嘅大四方嘢啊。咁你諗住喂睇咁好易啫，佢喺超越空間嘅，佢全屋真係去咗第度啦。佢話唔好意思喎，佢話佢唔可以咁做喎。 係。 竟然呢佢話佢只可以喺現實度移動嗰嚿嘢。移動嗰嚿嘢唔係啩，嗰嚿嘢成2000米呀，即係嗰個高度有。即係2000咪成2000米喎，好似係一個咁嘅物體喎。移動咁佢話咧，佢移動嗰陣咧，佢會盡量唔即係佢唔會整爛啲嘢嘅，即係話可以佢成日砸落嚟咁咧，咁佢穿過咗啲屋嘅可以，佢其實可以 咁、 哦 okay。 但係咧，佢話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影響嘅，即係佢唔係零影響嘅嚇。咁結果佢就男主角就諗到條絕竅咧，就係佢唔係平衡咁移動啊，就係、是、用佢嗰幾個邊個角咧嚟移動。咁係一度好特別嘅一集嚟嘅，咁大家有冇興趣呢？即係講搬屋嘅一個故事。 咁有幾新奇喎呢樣嘢。 其實好新奇㗎，係啊。咁跟住去到最後仲新奇，佢話你哋而家已經有嗰個咁嘅即係無限能量嗰樣嘢啦，咁但其實唔係㗎喎。佢話好似淨係得個男主角同嗰個四眼妹識得接嗰個嘢，佢話全世界啲人跟住佢條片呢都接唔到㗎。但佢一拍來呢嗰嘢只會扁咗㗎，即係佢整唔到嗰兩粒波出嚟㗎。但佢哋兩個，佢哋兩個 咁啊大鑊，即係又嚟了。 唔係，即係但係佢兩個整到，冇啊，又冇人去爭咯。 哦，咁又唔係差人。 唔係，即係總之個方法就公開咗，咁你整唔到啫嘛，關我咩事啫？ 咁咪要爭個人咯，所以應該正常。 佢又冇喎。咁總之，嗰件事好似已經冇理㗎啦，啲人嚇。咁佢就話其實又要做下一樣嘢啦。咁佢話咧，佢話以後人類咧唔需要再睡眠啦。 係。 咁咪完場啦。咁佢又講下一集啦。咁其實佢不斷提出一啲違反你對即係現實好多嘢嘅認知嘅嘢。咁喂，大佬真係好科幻㗎喎，有冇人睇咧？ 咁呢啲一定冇嗰啲文卡通嗰啲或者系列多嗰啲咁 嘅。O K， 冇打嘅，就係講呢啲嘅啫。咁你睇唔睇啊？ 我又唔係冇嘅，咁佢嗰個科學女都我覺得都幾有趣嘅。 啊，今集全集幾乎冇出過。 係啊。 啊，咁變咗你即係呢啲咁就係嗱係啦，即係你做一啲哇好特別嘅題材啊，好另類嘅題材啊。喂，沈龍，呢啲題材去到係真係攞獎嗰啲科幻小說嘅高度喎。係。咁有冇人睇呢？但係。咁有繼續睇啊勁女啊呢啲就最多人睇啦，係咪？係咪？ 唔知道連鬼佬邊都話唔知攞第二㗎嘛，個收視啊。 唔係，我而家期待佢拍真人版啦，係咪？ 咪鬼佬我嚟拍喎。 鬼佬唔會，我等緊啊橋本環奈啊。 佢哋入本拍， 系咯，佢次次都系揾佢啊！呢套点解唔例外系嘛？所有啲真人啊动漫改编都揾佢噶嘛？ 嗯， 系咯，咁计撩鼻屎之后，咪今次系咪玩呢个咩过肩摔话？ 系咯，系练头， 系咯，过肩摔系。咁啊，睇下唔系冇嘢噶，佢讲嘅啫嘛。咁如果到时你发晒光，其实睇唔到噶。 系， 你够唔够胆做啫嘛？ 系画面冇 睇唔到喎，系啊，其实睇唔到噶。你估佢真系唔着衫同你拍咩？唔需要噶。咁即系佢有个意识嚟嘅啫嘛。咁你咪拍咯，系嘛？呢啲意识咁优良嘅嘢，系嘛？咁冇办法啦。你个市场系咁啊嘛。 系 嘛？个市场系咁，啲观众的确话俾你听，我哋中意睇呢啲啊嘛。 嗯。 咁到底系咪成日都系俾个市场带住走嘅咧？是不是只是被市场带住走呢？即是不是这些要那些拍的人自己考虑啦，是啦，因为你下下又说不知要抌几亿出来，是吧？那你不是说大部分的人出去看又不 work 的，是吧？即是如果你将这套什么正确的卡多拍成真人版就大镬啦。 哦，会很闷的。 我都不会喎。 是。 但是没人看而已。 咁 你 Arrival 係咪好悶啊？ 吓冇。 唔係咁，如果你鍾意睇嘅人就唔會攞悶，我真係唔會攞悶喎，大佬。 嗯。 我覺得銀河守護隊易悶過 Arrival。 吓。 講真嘅。 嗯。 Arrival 我係不斷諗嘢㗎，睇嗰陣。即佢係好似你覺得佢好似好慢，但係其實呢度睇係諗緊嘢㗎。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睇佢你講嘅嘢，你會諗㗎喇。即當然你可以唔理㗎，你可以發夢㗎，你可以撳手機㗎。 唔係咁依家好多人都係咩咁啊，入到戲院之後就諗住放低個腦㗎啦。 佢冇，佢成副精神喺度繼續喺度打字喺部手機度。佢全副精神連隻眼都望住個手機，都冇望畫面。咁畫面除非有砰咁突然間打佢咪望囉。咁得啦，咁睇 Arrival 佢原來到尾都唔使望個畫面。係。係囉。 齋聽。 係囉。冇佢邊有聽，佢都冇聽。其實我建議佢不如去麥當勞坐下嗰個啦，係啦，唔使嘥錢入場，係，即係都唔係睇戲嘅呢啲人咁啊。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好難嘅。你其實咧，你雖然你話二次創作，好似就係一種自己表達，但係其實都唔係。你就算話嗰啲去整啲創作嚟玩嘢，其實佢都係睇有幾多人 like 啊，即係睇有幾多人 buy 嘅。 唔係佢都係揾商機喎，其實而家。 其實係揾商機，你以為佢真係喺度發表自己咩？其實唔係，佢都係揾商機。咁所以其實佢一定要係 majority 㗎。 嗯。 咁你 majority 中意睇無聊嘢，咁咪整無聊嘢囉。 係囉。 你想整有聊嘢，你都冇空間你整。 係啦，喺香港冇啦，一定。 香港冇囉。即係我相信喺外國呢，你整啲有意思嘅嘢都依然係有市場嘅。 嗯。係個出發點最大問題㗎嘛，其實。外国有阵时未必系为咗钱嚟做嗰样嘢，之后反而变咗搵到钱。但香港最大问题就系所有嘢个目的系搵钱先再谂出饮嘢出嚟卖咗。 哦，系啊，系啊，绝对 调转咗， 绝对系啊，绝对系。即系佢见 呢个先最大分别咯。 佢見到人哋咁成功啊，揾咁多，哇！咩 YouTube 排第幾名啊？全世界喎，揾錢喎咁，唔係嗰度喎。咁佢咪想學人咯，係咪？佢因為主要睇重錢呢樣嘢啫嘛。咁佢唔諗下人哋個出發點，首先就唔係嘅。首先佢就自己想鼓勵自己，係嘛？跟住就順便鼓勵埋其他人。咁所以佢先有咁巨大嘅，即係人哋唔係一開始係諗住錢去做嘅。咁呢啲。好難嘅。 唔係呢個多數揾住錢都係之後嗰啲人跟住做嗰啲咪喺度。 唔係佢根本就唔明你喺度講乜，唔係為錢做為咩做。 係、 啊。即係好似節目咁咋嘛。為咩㗎又冇錢嘅、嗯啊、做咗九年啦。有冇賺到一蚊啦請問大家。 好冇咗。蝕咗好多添。 蝕咗好多啦係咪呀咁唔明喎，好多人都我哋喺度嘥時間咁樣，係咪？係囉。 嗯。 唔係呀，我呢啲新經濟嚟嘅。呢叫禮物經濟呀嘛。即係你係先做啲嘢出嚟㗎嘛，係咪？即係作一隻歌咁你鍾意你可以捐錢俾我哋㗎。係 囉。 即係我哋冇整個 account 啦，當然俾大家入錢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話淨係錢嘅，即係好多嘢嘅我喺呢個世界。即係有價值嘅啲嘢係有 value 啊，唔係 price 啊。 係。 咁但係冇嘅呢樣嘢，你同中國人講根本佢，唔係因為中國人個中文字只有價錢呢樣嘢啊嘛。 係。 價值啊嘛，佢價值好似係有個價咁嘅喎，有個多啦西喺前面咁嘅，冇辦法。係。咁你就算二次創作，其實你都係向呢個方向啫。你同人字嗰啲攤位睇下就知㗎啦。即係全世界都有二次創作，但係其實佢係為咗喂十蚊啦，買幅嘢啊， 係咪？ 唔係我點賠翻呢張台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 成本啫。 係，我都係為咗租張租咗位嘅，要買翻呢、這個補翻呢個數。 係，我教你啊，你唔好去擺咪賠翻咯，係咪？咁乜啫？你冇意義啊呢樣嘢其實。咪算啦，冇辦法㗎，真係冇辦法。即係二次創作只不過係一個藉口，就係、是、我可以利用一啲本來出咗名嘅嘢去即係再撈一筆。 嗯。 即係變成咗係咁，其實但係原意唔係咁喎。 唔係。 變咗原意唔係咁嘅，所以其實大家都做曬 David 㗎啦。 但係其實日本呢個問題都唔係冇嘅，不過就咁佢創作得。出嚟都有啲水準咁咯，即係譬如嗰排興呢、這個藍娘咁樣，咁就成個場都係藍娘咁啊。 唔係你話嗰個賣錢梯圖呢個嘢冇辦法嘅，咁但係你藍娘咗啲乜嘢出嚟啫？ 係咯，咁佢可能會即係除咗嗰啲嚇，淨係普通鹹股之外就，都會有啲譬如係日常輕鬆翻啊，即係同佢嗰個動畫相似嗰啲咁樣都會有 啲。做啊！呢個小圓撈呢個 wing gun 咁，你整本咁嘅機設出嚟，咁起碼呢啲都有啲意思啊，係嘛？係嘛？你都覺得喂都幾得意喎，可以俾佢諗到咁樣係嘛？或者呢、這個將啲蒙面超人再 logo 達咁即人哋係都玩緊一啲設計，雖然佢將兩個係風馬牛不相符咁亦都係有名嘅嘢，但係佢將佢 mix 埋一齊變成一個新嘅設計，喂咁起碼呢啲係。是有個設計喺度， 是 即係你都會 appreciate， 喂好嘢喎，俾你即係諗到個咁樣啊，俾我諗唔到啦，係啦，即係唔係你要諗啲將呢樣嘢撈埋唔出奇，但係你諗唔諗到撈埋個樣先？你諗到樣啫，即係你撈埋樣嘢呢個係咩 idea？ 即係使乜你講啫，係嘛？ 嗯， 撈埋咗係點樣先？ 同埋嗰期小圓咧，咪撈嗰部Gundam Age 嗰部格鬥型嗰、那個即係模型咁嘅。 喂 嗰期啊。係啊但係嗰期係可以令到呢佢嗰部格鬥型即係原本 H 啲機人冇人買㗎嘛。之後變到嗰隻格鬥型係搵唔到㗎囉。 咪咁呢個又唔算二次創作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我不嬲對嗰啲將兩部二色咁左右拼埋跟住有三隻腳嗰啲咁嘅嘢呢。 將啲嘢亂咁砌咁幾咪插埋一碟㗎嘛。 咁嗰啲我其實好反感 ,ok? 即係如果你話你出發點係惡搞玩嘢呢咁你好成功 ,ok? 但如果你同我講你揸住呢隻嘢去參加某啲電同埋有激嘅模型比賽而攞到獎㗎呢我非常悲哀我覺得。 但就係呢個有市場，所以 Bandai 先整啲件係亂咁插嘅，等啲人參加我插到。 咪悲哀咯。 係啊， 係。 即係高大有六隻手咁，算唔算係一種設計啊？係咯，或者啲某隻機，即係個螺友後面急到個螺友咁樣，咁啊又係馬咁嗰啲咧，即係唔好意思，我真係覺得係冇設計。 六隻手喎、啊，阿肥仔嗰陣時 double 嗰 肥仔，我唔係佢，好似連呢個標費塔都有，係咪有隻咁嘅嘢？ 唔記得，之後好似有啊，唔記得咗，或者嗰陣時。資金大入面我都唔知邊個部高達係有幾隻手咁樣，我記得。 即係唔係話你部機係六隻手有問題啊？即係你只不過係攞啲模型片你踎 亂咁插落去， 係啦，咁解啫嘛。 嗯， 你明唔明啫、嗯？即係如果你話你個 design 即係好似初號機咁，喂，咁嗰部唔係初號機，部叫就係幾多號機喎？即係佢多咗隻手。 14好似話嗰部。 咁你當然咧係嗰個設計啦，千手觀音當然係嗰個設計。OK。咁、 嗯、 但你拿住啲模型件喺度亂咁砌就唔係嗰個設計嚟嘅，唔好意思大家搞緊我啫、啊。即係你攞咦咁我攞啲 LEGO 砌又設計咁你 LEGO 你如果你砌到樣新嘅嘢出嚟咪係設計囉。你整咗個 如果你係砌咗千歲鷹頭之後再加隻 X-Wing 尾咁樣咁兩嚿 LEGO 黐埋一齊咁唔係囉。 唔係，即係如果你整啲連體嬰出嚟嗰啲，咪唔係設計咯，就好簡單。即係你生個 K 型 BB 係咪設計啊？係咪？係嘛？即係多幾隻手，多幾隻腳，或者點咁，唔係啊，大佬，你呢個係我意思，即係你拿住件模型嚟咁樣亂拼，唔係設計啊。係。即係你反而咧係有人畫咗一隻嘢出嚟，你唔係枕吉落去就得嘅，即係你係要某程度要改造一大輪，咁就唔同喎、啊。咁、 嗯、 你要重現返人哋嗰個畫稿係咪咁人哋畫嘅就一定唔會係你係模型吉落去咁樣㗎啦。係囉。你個結構可能佢都有啲特別嘅結構，咁你整幾隻手，咁幾隻手梗係唔會係枕吉落去，佢可能都有啲奇怪嘅嘢呀，咁會唔會即係好似會唔會有幾隻其實一個背包度伸出嚟㗎，咁即係好似嗰隻 古身。 啊、即係之類咁，咁其實嗰啲都係設計嚟嘅 ，OK？ 即係設計嘅意思，即係你唔係話淨有幾隻手，你個幾隻手擺喺邊先？嗱，即係好似我話嗰個 ID 零咁，咁佢個艦長嗰個機械好得意嘅喎，即係個艦長個機械嚟噶嘛，綠色噶嘛。其實佢平時嗰個膊頭嗰幾塊嘢，你覺得好似個嗰啲武士嗰側邊個盾咁，其實嗰幾塊嘢隻手嚟嘅。佢平時可以接埋變咗嗰個護膊咁啊，即係其實嗰個護膊有啲似呢個，有啲似武者高達，即係等身大嗰個版本，即係嗰個唔係 Q 版嗰、那個。 嗯，淨係 我覺得佢係差好過嘅，因為佢都有嗰個架嘅，咁但係嗰塊嘢可以咁彈開咧，變多咗兩隻手出嚟喎。咁你咁樣六隻手呢、這個咪叫有設計咯，而唔係只不過你嗰副模型啊買多兩副。跟住吉咗喺求其唔知邊個位轉個窿吉落，唔係咁咯。我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咩？ 嗯， 即係你係好方便咁樣將佢拼埋嗰啲就算啦，係咯。 嗯， 即係冇話唔得嘅，係咪 LEGO 你都要砌乜都得，係嘛？你砌到一隻有 design 嘅嘢，真係一隻新嘅 design， 你咪設計咯。OK， 即係我唔知點解釋俾大家聽。OK， 咁如果大家要擁抱嗰啲即係大頭怪嬰啊、連體嬰啊咁。就是一個是 hat，OK？、Okay? 我不接受啊，我呢啲是 K 型。 嗯。 當然啦，你從 Bandai 的角度就是你砌得，你用了最多副模型拼埋嗰個冠軍啊嘛。 係。唔係咁，你都講啊，之前有個咩用完全唔係用佢啲件，但係用啲自己揾翻嘅件嚟砌翻隻咩重高達啊嘛。咁嗰個就冇人理啊！ 哦，唔係，咁你如果你個模型比賽講明係要用嗰啲模型就冇得講，咁但係唔係越多越好咯、 啊？係。 不過當然都冇人話係嘅，不過呢啲都可能香港嗰啲評判嘅取向係咯、啊，即係我見人哋其他地區嗰啲就唔係嘅 ，OK？ 係咯，唔係不過冇辦法㗎，咁你嗰啲評判咪又上屆啲冠軍？ 對我啲人 你會慢慢養成咗有啲取向㗎嘛，你明唔明 白？哦， 係咯，因為你啲評判係不斷累積咗之前啲冠軍啊嘛。咁你一開始就揀咗呢啲人，咁你咁當呢啲人又會繼續揀呢啲人啦，係咪？ 嗯， 係咯，即係冇辦法㗎，係咯。咁啊，所以我啊唔覺得啲質素太好，唔好意思，因為我哋係以前係睇嗰啲模型比賽咧，係嗰啲有軍事模型啊啲開始睇，喂，人哋嗰啲真係好正啊，大佬。咩叫做一部情景啊？你睇下人哋嗰啲系叫做情景啊，唔系盘景啊，大佬。而家我成日见到系盘景啊，喺啲电击度。系啊，好嘢啊，真系。嗰嚿树真系树嚟噶，大佬。高大系衬嘅啫，其实嗰应该参加盘景比赛，攞去系嘛？ 系。 真系好神奇啊，真系。咁 anyway 啦，系啦，咁大家即系。我知道大家唔係讀 design 嘅，不過其實設計有定義嘅，唔係亂咁整都叫設計，真係。 係。 即係如果大家試下去，即係讀下，你會知㗎，係咯。 嗯。 不過當然我唔知而家啲咩質素，可能而家都係求其嘅啫。 都唔出，都揾啖飯食嘢啦。 係咯，求有功課交就得㗎啦，我諗。 唔係，啲而家啲阿 Sir 唔係第一件事㗎，點揾錢先係第一件事咧。 我啲阿 Sir 唔會教你點揾錢，佢揾咗先。 唔知喎，你真係跟我就咩啊？咁啊，唔係用呢一日吸引你咁喺度吹水。 係啊，咪去嗰度免費打一年工，佢出封信咩？我都聽得到啊！你哋咪唔好講呢個啦。咁喂，咁有冇其他嘢想講？ 哦，講開模型咁，不如講兩隻啦。咁因為靜江嘅模型展有，咁可以擺咗隻double set 嗰隻 version car 嗰隻個灰件好似。 嗯。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冇乜特別嘅，都係咁嘅，即係 double set 其實都係咁嘅樣啊。佢改咪方啲咁咯，咁我想好似。 哦，咁我咁好似個型有啲唔同嘅，同之前嗰只的確係少少啦。 咪得方咗少少咯，我覺得好似係嘛。 係。咁當然係啦，呢個 version 加嚟㗎嘛。 係咯，咁但係如果佢個變形系統做翻好啲，咁有隻新版嘅 MG， 我覺得 OK 嘅，因為隻。舊嗰隻 MG 係太耐咗，即係好多年前。 會唔會褪開嗰啲甲會發光啊？又加呢啲啊？ 嚇，應該呢隻唔會啩？ 唔會 係 嘛？ 佢就係應該變形，應該唔會搞呢樣嘢啩？ 嗯， 係啊。如果你話發光嗰隻 R G 嗰隻 Unicorn 咯， 係。我嗰度識發光㗎。 我唔知啊，佢應該都係用嗰啲雜光嗰啲，應該我咁可能。如果用紫外光燈照應該會光啩，因為佢之前其實啲 Unicorn 而家好多出嗰啲都係佢嗰隻，即係嗰隻透明件係用紫外光燈照之後會發光㗎嘛。 上次嗰隻喵根氹啊，佢都加咗啲無端端可以褪開少少啲甲，見到裏面有啲綠色咁嘅透明件。 哦，上次嗰隻 MG 係囉。 咁會唔會今次隻二色都整返呢？ 應該兼顧變形應該難啲話。 定係應該係買兩副二色高達將佢拼埋佢變咗二色呢？ 唔會呀， 唔會呀。 但係隻 R 之咁細隻要完全變形，我覺得就應該都幾辛苦，因為原本之前其實佢啲太複雜嗰啲機佢都講話 R 之砌到好辛苦嗰啲。 佢主要係呢一路喐件甩出嚟呀，嗰啲件呢。 係呀，同埋佢如果有啲大背包或者即係比較重身啲嗰啲型號嗰啲咧，佢嗰個話條腰唔夠力咯，因為佢本身都係成個入面有個骨架啲波裝位咧，佢啤出嚟咁，佢嗰度承唔到力咧，佢、 哦、 又 咁 Unicorn 就冇大背包嘅。嗱、啊，如果老實講，驟眼睇而家個擺出嚟個件，的確都幾精細嘅，實際上又不到你不佩服嘅，的確係 咯， 係咯。不過佢砌嗰個人，我仲佩服啦，係咯，真 係撐到我辛苦咗啲係嘛？ 係咯，真係好犀利真係嗰個。即係好細嘅啲嘢真係整得 啊！係好細，同埋要集中咯，因為其實佢嗰啲件太細，同埋啲佢嗰啲榫位同埋唔係榫位，你有時分唔到咧，即係剪錯咗。 係剪個榫位死啊！ 呢個係咪榫位嚟嘅？真係咁樣奇怪喎！即係淨係我係吸剪個水口位嚟嘅，真係一吸咗佢就插唔到落去喎！ 死啊！真係要砌幾副先得啊，大佬。 係咪要睇？我係要即係好集中睇嗰本說明書同埋。諗清楚先好整咯，即係亂咁剪，即係剪爛咗你都唔知咯。 又唔到你唔服嘅，即係我見到今次呢隻又真係仔細翻好多，因為中間有啲咧開始簡化咗嘅，的確係。 嚇、啊！咁佢1:44其實近時咁耐咧，即係可以變形嘅就係得嗰時Super HCM 鋪嗰只。 哦 即係隻玩具完成品囉，即係就叫做變到型啦，不過佢隻腳都係換腳嘅，即係腳板嗰度。即係但係個頭就扭嘅，即係個面咁扭嘅，咁但係就啲身上嗰啲甲就真係可以騰到嘅。 喂，咁但係 Unicorn 其實從來都冇一隻係可以跟到動畫咁樣變個頭喎。個變形方法其實同個動畫係唔同喎。咁對呢隻係咪都係咁樣嘅呢？即係應該冇可能細嗰隻仲反而做到啊，大都做唔到啦。 即係唔會話佢頂籠會唔會好似上次 F 架咁啊？ 啊，點啊？ 咪隻刀標隻 F 架咪個面囉，咁兩邊揭咁等佢縮入去，咁佢呢個會唔會唔係咁，其實佢可能都係嗰個反喎，佢叫掹咗個頭盔入面嗰個反佢個面嘅吸法嚟嘅。如果你唔掹個頭盔，應該佢就面個面就反唔到㗎，我覺得應該。 唔知啊，到時睇下，不過我真係見佢幾精細嘅擺喺度。係。 係。不過個價錢就同阿新安州一樣啦，呢個邊。 嗯。 係啦，比較貴啲，有3800日圓應該。 我相信都大班人買，放心啦。 RG 應該 OK 嘅，隻隻都買得過，如果冇乜邊隻話冇嘅係。 同埋大家都預咗佢一路又出綠色咩色咁一路去㗎嘛。 哦，限定係啊。 係囉。 佢唔知綠色添，佢咪出埋嗰啲二號機、三號機嗰啲㗎嘛。 係啊，應該都會，出得應該都會。 係啊，佢隻三號機又要出埋金色又要出銀色咁喎。 冇錯。咁就睇下，咁仲有咩？但係呢個展覽應該好多其他嘢，有冇其他嘢？ 我暫時未見到啊，係啊，如果另外好似會之前咧Gundam Build Fighter度啊，咪出過嗰個咩文內嘅， 係啊係啊， 即係個女仔咪出過一個普通去吉姆咁嘅，即係著咗女仆衫咁，跟住另外又出咗個天使衫咁嘅，係，即係有翼嘅，即係佢有一次之後會出隻阿成哥的女朋友，即係四眼妹 啊，哦係， 跟住佢嗰個係著紅馬衫喎。 哦，系啊，系啊，着咗只红霸上身噶。 系个头，佢好搞笑啊！佢个手同埋个头盔除咗之后，又变翻个女仆衫咁啊。 系啊，好搞嘢噶真 系。但系佢只手又可以换，跟住同个头盔咁样笠落去，跟住又变咗只红霸可以。 呢个我都觉得几特别。 唔系，我觉得呢只靓，我反而靓过之前嗰条。 系啊，呢只过瘾啊，呢只。 系啊，咁但系另外我见到好似 HG 嗰度，好似佢有好多近时出过啲，又会再出翻啲机款，即系嗰啲蓝吉帽啊，绿箭吉帽啊。 哦 嗰啲即係追擊型嗰隻拎嗰支 snapper 嗰隻。 但再出返意思即係整靚啲 嘅。新版囉，即係舊嗰啲就應該佢而家用，即係其實佢 HG 係即係再出返近時咩意識高達啦 ,Freedom 嗰啲全部再出過㗎嘛之前。 OK。 咁啲活動能力好啲嘛，咁隻意識係靚啲㗎嘛。咁佢而家我見到有好多舊款嗰啲都再出囉。 咁係咁㗎啦，咁當然呢啲經典機一定會再返出嘅，都預咗啊。 係喇，咁佢其實而家用啲，其實佢而家係重點，我覺得係都係 HG 囉。 嗯。 即係佢 MG 嘅成本太大喇，我見到佢係 HG 嗰方面就係喇。 唉，而家啲人都唔鍾意砌嗰周機器啦。 咪辛苦得滯呀，覺得。 喂，咁事實上係喎，嘥好多時間真係整，但係其實個外殼噗咁吸落去係，咁其實中間嗰扎嘢又唔係，其實又唔係話有咩根據呢，都係亂咁作㗎啫嘛，嗰扎機器呀。 係，佢同埋佢整咗出嚟又無端端每每拆一件甲咁 display 咁，真係成隻冚好版度啦，入會有隻。 係呀，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冇乜大意義呀。 係。 哦，你啱啱講個剪嗰度好似仲有嗰、那個揸呢個強人嗰個女嘅，但係嗰個係試作品咯，都係佢即係用翻佢 強子啊嘛，叫強子嗰條女肥妹啊嘛，有少少 嚇，係啊， 肥嘅咩？唔係個巨乳啊， 哦唔係個面有啲肥嘅，但係喺入片佢當肥妹咁啦，但係就正常係巨乳嘅正常，係佢有兩個強人困咗喺個膊頭度啊嘛， 係咯係咯， 係啊， 嗰隻都好似 OK 咯。 但我冇，我紅白過癮啲咯，有頭盔戴。 哦，係，咁佢嗰個就直情因為力 Q 好多嗰件事。 係。 唔係嗱，頭先呢個講係咪正剛嗰個咩 Hobby Show 嚟㗎？因為係咪叫？ 係係係。 嗱，我又見到有呢個 Max Factory 嗰架，哇，好大隻嗰架偉基利啊！ 係。 1:20，哇！黐線大佬。 1:20， 唔識變形喎，但係應該。 嗱，我而家見到佢咧。 係係啊，初初就係話得個飛機咁啊，咁啊攞住買個飛機。喂，我一見到佢原來仲會有嗰只雞嘅喎，即係架飛機反咗隻腳嚟嗰只叫狗嗰只嘢。 即係中間形態。 係啊，中間形態。咁啊，竟然係會有嘅喎。係。佢係兩架，咁仲要佢係寶貝鴨嘅喎，即係孭咗嗰啲噴射器。咁佢仲要係劇場版，即係一邊有炮嘅。咁我哋懷疑佢唔通又係好似之前嗰隻細細隻嗰隻咁咧，你買齊兩隻可以拼埋啲件砌翻個機械人。 咁都唔似喎，但係佢再出多第三隻係機械人㗎。 咁就唔知啦，因為之前咪有一隻細隻嗰隻咧，一比一四四啊，佢咪就好似就係咁嘅咯，就係、是、出架飛機，跟住唔知出架啊唔係喎，佢又出架飛機同機械人，跟住可以冚翻架中間形態。 係。 咁你呢度你好明顯見到佢個中間形態就有嗰啲寶貝鴨啊，咁其實嗰啲係咪可以裝翻上嗰部飛機？但係應該又唔得嘅喎，因為佢腳要屈嘅嘛。我見到飛機嗰啲件咧，只腳係成支直嘅，即係一件過嘅。 係一件過，只腳冇屈嘅嘛。 係啊，咁我真係唔知啊，唔通佢真係出三款？但係暫時就見到有仲未見到個機械人咯，即係有飛機同中間形態都得，係咯。 係。 哇！咁但係我見個人拎住咧，真係好大隻，真係。 係咯。系啊，我觉得你摆一只已经顶尽啦，你仲要买晒三只个形态，你冇可能摆到我噶啦。 真系 ，O K， 香港摆唔到啊。 唔系喎，但系你话吸唔吸引又几吸引喎。 系 系 咯，你有位摆又 O K 我觉得如果 我睇下啫，睇下几吸引啦、啊。唔系，但系都吸引嘅，系吸引嘅。不过我唔知啊，香港都有人 crazy 噶，我觉得都。 嗯，哦，睇下啦。不过啲人都系。無形嘅香港真係而家唔係咩，係得正間高達多啲比較中人玩。 好簡單嘅咋，你見到佢好似係幾件件咁細 埋，就可以有夾埋咁樣就係。 咁又未至於，但係即係佢唔係話真係好複雜咯。不過佢其實可能或者有啲細件啦，但佢基本個機身就好似唔係好複雜嘅，係啦。 係。 唔算好複雜啦，係咪？即係佢係大啫嘛，係咯。不過機艙裏面可能就複雜啦，佢係有嘅、嗯，有玻璃，有機艙，有個一條輝坐裏邊嘅。 嗯嗯。 咁啦，咁啊睇下到時又實物如何啦，呢、這個就睇就睇咗好耐啦，係咯。 係，成日話出隻大比例，好似出都出唔到嘅。 之前咪話一隻咩超合金啊，咩 DX 超合金嗰啲又係。 我哋係啊，胎死腹中冇消息。 好可惜，好可惜，係咯。因為嗰隻又真係好吸引嘅，真係，係咯。 係，再著到燈變到型啊嘛，如果係合金嘅話。 即係肯定好貴㗎啦，不過即係喂咁咪人哋買嚟玩下，等我哋睇下都好啊。 反而之前公布嘅只超级金云下一只反而系出 Pacific Rim 就系吉卜赛危机 哦嗰部 边只话 咪只第一集咪侏罗纪咯 系 啊话出超级金云啊嘛 哦 系啊跟住佢后边有幅图咧即系之前有呢个消息比较旧啊不过可以讲翻佢之后即系影紧相咧跟住佢就有幅图系有第二集嗰个侏罗纪嗰个样 嗯 哦。 即係佢應該會出賣囉如果佢有得有幅相喺度即係有幅圖喺度。 係。 除非佢第一隻撲曬嘅我覺得如果唔係都會出嘅我覺得。 ok。 係但係啲人咪講話點解排隊都未排到呢部出囉點解會出呢部囉。咁冇啊我覺得佢其實超級金雲而家其實佢都喺度搵緊其他啲題材如果唔係都唔會無端出大獸神啦。 咁可能都係有套戲㗎嘛 係係囉我就話佢都係因為有啲嘢佢先第一題材佢咪要出囉咁而家你有 Pacific Rim 第二集啊下年。 係呀係呀係呀。 吓咁佢咪出 Pacific Rim 我買版權㗎。係 囉咁又唔好奇嘅我覺得係囉。 係呀佢而家係睇咗即係其實佢而家 Bandai 睇個市場嗰個咩囉即係都係其實全球都係咁㗎即係你本身啲經典嗰啲嘢出係冇用㗎你食唔到嗰班消費群㗎嘛。 嗯 係。 咁你係有新戲啦有新嘢出咁你個即係個市場嗰個有人知呢隻係咩嚟啦咁佢出嗰陣時咪覺得會賣得多啲囉。咁你啲人都係㗎你有套戲推嘅話你咪個個都身痕咁又要買返隻㗎嘛。咁嗰套戲之後就話啊我冷靜咗唔使買啦咁 你唔好講話隻玩具啦喂我哋做節目啊你唔係有套戲上你無端講返套咁舊嘅戲你都冇人聽啦。 係啊。係啊。 係咪 全部都係跟住我個時間嚟做啊要。係啊。 即係啲人成日話我哋點解唔開啲專題喂咁你冇嘢無端都開呢個專題啫。系嘛？咁你梗系今个礼拜有异形，我先讲异形啊！我无端端上个礼拜讲异形啊，前即系上个月讲异形啊，做咩啫？ 你都唔想聽啦，係咪？ 嗯。 係咯。喂，咁另外嗰、那個呆空啊，即係之前出咗嗰隻紅藍機械人好靚嗰隻咧。喂， 同埋咪出咗三隻嘅，出咗隻紅藍色地球用嘅，跟住灰色就月冥基地，跟住後屘出咗隻太空型嘅白色，係有兩支大炮嘅。 都係嗰隻嘢嚟㗎啦，唔同。即係 唔同色個頭改咗咯，同個中間部機個背包唔同咗咯。 咁而家嚟緊咧，我見到隻灰件啊，出嗰隻叫做 Big Power GUE 啊， 即係個基地嗰隻嘛。近時係好似喺個腳嗰度可以上啲人仔女喺度騰下騰下騰到上上高㗎。 有架扶手 lift 咁上去咁樣㗎，係 啊， 好過癮㗎嘛。咁佢啲人仔有啲磁石腳咁可以黐喺上面，咁其實個心口又透明。哇，嗰部應該係成個系列最矚目嘅。咁今次佢而家呢只會出嘅新版咯。咁但我一灰件就睇唔到係咩位係透明啊，佢全部都冇透明嘅灰件，但我相信到時你係有透明件嘅應該。 有應該個心口應該都有嘅，應該近視其實佢擺多啲人落去，好似我記得好似佢係咪有個位唔知入架車仔定咩可以跌落去一個腳板咁突出嚟， 好 似咁跌出嚟。 咁仲有呢，見到好似佢個後面好似啲碌咁嘅，唔係應該可以變成即係啲唔同嘅狀態嘅，我估。 近時嗰個可以成個瞓低變咗基地咁樣，好似 係啊，應該係啊，會變形嘅。咁所以呢個都幾過癮啊！都到時候睇下，可能又佢又唔知變咗個形態咁，大家留意啦。 係，咁但係呢個就冇得插下插下咯，因為上一次出嗰啲，佢話其實買機仔可以亂咁插插去好多啲飛機形態唔同，覺得噶嘛。 佢好大隻噶喎，我睇佢而家怎拼埋啊，都差唔多有兩隻嗰只紅色、藍色嗰只咁大嘅，咁高。 嗰只係啦。 係啊，咁你諗下嗰只都唔係好細隻啦，係咪？ 我只好似其實係似嗰啲變形金剛綜合嗰只 size 嗰啲 咯。係啦，咁你諗下，如果呢只差唔多高一倍喎，哇，好大隻喎，真係。 嗯 係咪咧？嗱，而家唔知因為睇相嘅，睇嚟好似都幾大隻咯，係啦。 係呢日講咗好耐話會出嗰時都有幅圖，哦，係咯，冇灰件咯嗰時。 有實物係啦，就咁啦。 係啊。不過香港其實就玩呢個，因為冇其他嘢推嘅，啲人就即係中意嗰啲人就會話好正，但係。唔係話太多，台翻貨都好似唔係幾多太多嘅其實。 哦，但係就搞到好似都啲價都幾犀利喎，因為就唔多嘛。 哦，啲價一唔多，咪唔會諗到去邊咯。 但係佢又出得幾靚嘅，實上。 哈哈，係咁嗰啲兵嗰啲，你話好樣衰嗰啲裝甲服嗰啲都有人買嘅，都中意嘅啲人。 麻麻地啊，真係嗰啲強化服嗰啲，我冇乜興趣啦。但 係個人仔版中間吸住個蓋，佢個罐頭啊嘛。 但係嗰呢兩部機械人都好吸引咯，係咯，好，仲有冇？ 我见到有隻 wing 嗰隻系咩嚟呀？ 哦， 新系列好似我但唔记得叫咩。 其实系咪咩版嚟嘅呢个？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佢 话好似有个新系列，我唔个名睇唔到，因为我睇唔到啊。系会出有副骨架咁样，跟住再砌件上去嘅只 wing。 系啊，但系只嘢可以变飞机嘅。 系啊， 系嘛？ 即系天使翼可以变飞机。 哦，咁 呢個係 佢個變 形， 佢個變形其實只不過係瞓低部機嘅啫，佢連以前 wing 會扭條腰噶嘛，佢都冇扭嘅。 咁佢冇，咁但係即係 同埋加咗個盾俾佢做翻個頭咁樣，砌翻喺個頂嗰度咁。 哦，呢個設定好似係而家個咩敗者之榮光咯，我本嘢入邊個設定嚟噶嘛，有天使識變飛機。 漫畫嘅。 哦，係啊，嗰本都有睇下。 系啊，唔系佢嗰度而家新好多设定嘅，佢嗰啲咩重武装啊，成身有啲外加啲武器咁，成身炮台 啊， 跟住 系啊， 跟住佢嗰啲款系改咗好多嘅，系啊，我冇睇你唔知啊。 呢个叫 High Resolution Model 啊，1:100系列啦。 系佢呢个系话系之前出嗰只巴巴托斯咧，即系半完成品咯，即系好似我只进出嚟变呢个咁啊，话出。 咁即係你意思副骨架唔使砌嘅， 即係副骨架應該唔使砌嘅，應該正常。 哦，即係淨係整啲甲自己即係剪出嚟咁整。 自己砌模型應該係砌甲嘅。 哇！不過我見隻相幅相又真係幾靚嘅喎，影出嚟都。 係啊， 應該靚，因為其實上次嘅巴巴托斯都靚啊，不過上一次因為要玩油壓管咧，啲人咧係咁爆粗鬧佢啲油壓管阻住隻嘢喐唔到啊，反而。 但系冇辦法啦，人哋要做翻造型油噶嘛，冇得话拎走佢噶。 系啊，咁同埋上次只巴洛斯佢话，因为唔知系咪佢做工唔系几好咧，因为嗰骨架就应该凿造嘅。 哦哦，咁样。 吓，咁佢咧话，因为控制个骨架 跑個 QC 唔係幾好咧，佢即係有啲地方好鬆，有啲地方有設計嗰時唔係設計幾好咧，好容易甩啊！即係佢嗰啲波裝同埋啲油壓管位有陣時可能鬆咧，佢喐咧佢即刻跌咗出嚟咧，咁咪變咗好玩唔到嗰隻嘢。 嗯， 嚇，同埋有啲人話我條倉可以爛咯，一喐佢就即刻斷咗咁嗰啲咯。 咁呢啲真唔知啊，睇下呢隻有冇改進啦。不過如果你講造型就幾靚嘅， 係造型係靚。上次嗰個都我覺得幾靚嘅，其實嗰時但係跌價跌得好犀利嘅。咁但係我覺得佢上一格企喺度，如果唔玩我覺得就睇就 OK 嘅，玩就唔知我冇係啊。啲人又講過話唔係唔玩乜嘅隻嘢就唔係幾好玩嘅。 嗯，係啊。咁但係呢隻 wing 又點？ 呢隻冇翼應該好啲啩，我覺得唔係應該講錯，冇啲油壓管阻住就咁齋一個骨架可能好啲咧。 係呢隻冇油壓管嘅。 系咯， 系 扭 嘅啫，嗰啲嘢系， 系咯， 系啦，咁外形都相当唔错噶， 系啊，佢同埋又系好似用咗而家啲新嗰啲夹系中意啲灰色白色卡啦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主要只脚嗰度， 系咯，咁其实而家系用呢只色系好似系一系只，其实系好似一比一百，唔系讲错，一比一咯，只之前拆咗只嗰只静光咯。唔系台场咯，我只高达嗰阵时有呢个 design 嘅时候先有好似。 哦， 喂，咁但系佢呢个灰都好犀利，人哋嗰只系浅，好浅，即系都系唔同通嘅灰白，呢个成灰到好似嗰啲佢嗰啲同嗰啲骨架咁灰嘅， 系嘛？ 系啊， 唔知个对比度大好多咯。不过系我嗰阵时开始先有呢样嘢嘅，近时本身玩就一向啲格都唔会白色分几只色嘅开头。 唔係，即係如果你個高達成隻白嗰度係齋白咧，就冇咁靚啊嘛。咁佢有啲唔同層次，咪靚啲咯。 而家就整咗呢啲咯，係咯。 係咯。唔係咁，你有得分件啊？當然，咁你玩下咁樣就你係唔係都分咗件嘅？咩唔同色砌埋係咪靚啲？一定係嘅。 係啊，你變咗有啲對比咯。 係咯，對比啊，好靚啊！嗰個設計真係好靚，到時睇下點咯。係咯，萬二啫，係咯。 嗯。嗯。喂，我呢個都係睇佢到時得唔得咯？唔得就又會跌嘅呢啲，係就咁。 我諗永遠嗰得，你起碼隻機都得買到嘅，係咯。 係。 即係個機本身我，即係啲人中意部機。 當然中意呢部， 係。好緊要嘅，即係都係 character 行先嘅，好多時都係。係 啊。 即係有時你個 character 啲人中意，佢唔係出得好靚，你都會買嘅。 哦，咁就係㗎啦。你有時啲玩具，佢就出得超正咁，但係個 character 唔得嘅，啲人都唔買嘅，就好玩佢會唔要。我唔識呢隻嘢玩，我唔中意呢隻嘢，咁點買？有啲人。 系咯，系啊，冇办法啦。即系你都系先讲唔系纸杯茶噶嘛，就算出得靓。 系啊，系啊， 系啊。咁同埋，所以 Band 带都明呢个道理，佢哋都讲话，逢亲啲冇乜人中意嘅角色，佢特别俾心机做啊，唔知点解。 系咩？咁样嘅咩？ 系啊，佢出埋啲 相机啊。 系啊，即系佢唔系出埋啲主角，佢特别整得好啲噶嘛啲款，唔知点解佢设计得好啲噶。即系佢啲主角机咧，我成日都觉得系噶，即系佢每条拎咧，第一步咧，可能就会俾心机做。 每条拎。 即系个之一。即係佢每一個系列啦，即係第一、 哦、 第一部咧，佢都俾啲心機做，跟住之後出咗啲咧就越 hea 啊。咁但係佢可能佢出到啲唔係啲人咁中意嘅角色咧，跟住佢又無端端隻又俾好俾啲心機做嘅，成日都係咁。 係嘛？ 係啊， 即平衡下啊嘛。 係咯，同埋啲限定啊特別，其實特別冇心機喎，佢出咗啲。 反而係。 系啊，反而系啊，我觉得系噶，嗰啲限定好求其做噶嘛，成日都啲分件又分得差咁啊，我成日都。 好，咁有冇其他？其实我哋睇咗好多其他嘢嘅，包括呢个蒙面商人 XA 有个 Pac-Man 嗰个咧，剧场版，不过系咪今个礼拜唔讲住噶啦？系嘛？ 哦，系摆出嚟，但系未有字幕版，系唔讲咗下礼拜先 啦。 咁但系可以讲声就系无端端同电视版唔同，就系啲人咁打得嘅。 唔係，其實我哋睇嗰陣冇字幕版，而家有啊，而家有字幕版。係 嘛？而家見到啦。 唉，你上揾啦，有啊，有字幕版。 嗯。 咁啊，我都會翻睇翻字幕版嘅，因為有啲位置我都唔係好明。喂，大佬考日文屙腦咩嘅？考日文聽力咩而家？即係估嘅啫，啲位係咯。咁有翻字幕，我諗我會了解啲。咁佢好得意咧，就是、我哋諗咧，佢應該係喺拍電視之前拍嘅呢套，即係 HA 啊，因為裏面好多嘢唔同嘅，同個電視。 系，同埋佢啲人样唔知点解后生咁多，个都 好后生嘅，即系唔系净系阿护士啊，连阿主角都后生啲嘅， 系啊，靓仔啲啊个人，啲头发长啲咁啊，护 士系圆面嘅，大佬呢度 系啊， 系啊，冇咁瘦嘅，咁但系 Ghost 班友啊老咗好多嘅， 系 咯， 爭咁遠啊！ 係啊，唔知啊。咁但係對於呢度就個突然間啊，連啊騎士啊，即係飛彩都好打得㗎，個個都打得㗎，唔知嘅。 哦哦，唔係啊，主角麻麻地嘅。 哦，唔係，但係主角唔打得，但係都打得關鬥喎，係咁、啊、可以打到關鬥嗰邊。 咁啊冇啊呢個咩啊咩版本好一㗎嘛呢個導演係咁啊今次唔係拍女咧拍仔咪要佢哋打咯啲女又錫住啊嘛一踢完圈得㗎啦 哦係喎佢今次反而係要佢啲動作唔同喎即係打曬關鬥啊咁樣碌曬地咁樣擺姿勢咁踢喎佢上次真係見佢啲女喎佢就係叫佢畫完圈係咁踢叫肯重複個動作幾次呢度冇啊今次真係唔同喎今次。 今次呢個人間體嘅即係打鬥嘅精彩過皮套啊！ 系啊，佢变咗皮套之后系咁射光嘅喎，真 系。系啊，咁但系如果大家都未睇过 XA 班主角竟然系识打嘅咧，咁啊呢套一定要睇翻啦，就系咁啫。咁啊，唔讲住啦，系嘛，详细或者留翻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啦， 系咯。系冇乜，系咯，系咯。其他题目仲讲唔讲？ 系啊，夏木贝依家话 OK 喎。 吓？哦，咁样。O K。咁但系马仔系咪差唔多噶啦？ 系，我即系够钟啦，系。 好，好，好。咁係啦咁馬仔行先啦咁我哋或者打下部會再講埋佢睇咗二型係點咁我哋就差唔多完㗎啦係咪 係 係啦係啦喂咁馬仔走先係 好拜拜 好拜拜 係啦咁終於接到下部會入嚟啦好咁等下部會講埋我哋應該今集係完㗎應該馬仔都講曬其他玩具走咗係啦咁我哋好等下部會再返返講返呢個嘅二型先 奋斗一下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嗱，首先我想讲下我即系睇完嘅感觉，同埋我之后即系再上网睇下其他人嘅 comment 啦。咁我自己睇咧，我觉得 OK 嘅，即系中间即系 above average 中上咯、嗯。我自己嘅评价就系、是，咁、嗯、我觉得几平均嘅。即系咩叫平均呢就系话以一套叫做佢系 sci-fi 啦，咁亦都系一套即系惊悚片啦。咁又繼承返即係普羅米修斯嗰邊嘅一啲 message 要帶出嚟嘅咁我覺得呢三樣嘢係平均嘅咁我自己係收貨滿意嘅咁但我之後返到嚟睇返一啲朋友嘅 comment 呢就尤其係男士們呢就好似好多都唔滿意呢套戲嘅即係甚至覺得嘥時間直情覺得話睇到中途想走都有嘅 咁嚴重 是啊我見到有啲咁嘅 comment 啦、哦、即係總之話嘩真係即係直情話垃圾啊睇到中間想走啊都有嘅。係啦咁我分析返呢或者我睇返呢咁古仔我唔講太多講返啲我覺得個現象幾得意。我覺得通常唔鍾意嘅人呢就會會期待呢一套係普羅米修斯之二。 哦佢哋搞錯 啦。覺得收貨呢或者好似我呢啲覺得啊都幾好睇喎甚至覺得即係有啲人話都會覺得好好睇嘅人呢就會將佢當係二型嘅系列。係。就是哦、其實因為我琴晚我諗咗好耐然後我翻睇咗一次普羅米修斯。 嗯。 咁我發覺呢其實個風格好唔同我記得我當初呢喺戲院睇普羅米修斯嘅時候呢我自己都嗰下因為我入場前我唔知道佢係二型嘅前傳嚟嘅我就純粹哦有套科幻片啱啱上咁啊入去睇囉咁樣即係純粹完全咩。 普羅米修斯 㗎係啦當年即係五年前啦。係。咁而我嗰時睇完之後我只係覺得嗰隻嘢有啲似二型我都唔係好直接 relate to 呢個係二型嘅前傳咁睇完之後當然知啦即係做返少少搜集需要搜集咁但係呢普羅米修斯個 style 係一啲解謎啦一啲 message 其實幾哲學嘅或者係令人有一種好似睇手冢治蟲火之鳥嗰種感覺嘅 嗯 係咁但係呢呢一集即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尷尬位即係今集呢一集其實叫二型㗎嘛用返 Alien 嚟做一個名啦戲名啦咁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就將佢擺返落二型嘅系列作裏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將但係佢古仔係當然係接住呢個普羅米修斯啦咁如果你話我當佢係普羅米修斯二咁去睇呢咁佢就冇普羅米修斯咁多message 咁多哲學嗰啲嘢嘅佢有啲但係佢唔係主體 咁佢你見到佢其實比如果同普羅米修斯去比嘅話，佢會多翻好多即係啲血漿啦、啲番茄醬啦，我哋話即係啲異形啊、殺人啊，同埋唔同形態嘅異形啊，嗰啲會多好多嘅追逐啊，一啲經律位其實佢會俾翻呢啲嘢你，咁我會覺得呢啲其實係屬於異形系列作嘅嘢嚟嘅。 嗯。 咁而我睇嘅時候，因為佢用異形嚟做一個戲名啦，咁我會當系列作啦，咁所以我睇落我覺得 OK 嘅，我收貨嘅。咁但我見到好多唔鍾意嘅朋友呢，好多就話同普羅米修斯比呢套係垃圾囉。係呀。 咁呢個佢唔知道原來佢而家 split 開咗兩條 line 嘅，因為普羅米修斯呢下一套又會拍返佢嘅續篇嘅。咁呢套呢就會係異形前傳嘅第一集嚟嘅，其實而家呢一出。佢一系咁样定位嘅， 系咯，即系我会觉得系两种 style 咯，变咗咁或者即系可能我睇戏名嘅时候，我大概我已经估到佢今次可能佢定位会比较偏向传统嗰种异形多少少。咁我自己去睇嘅时候，我反而觉得几高兴嘅，因为即系细个中意睇异形啦，咁你会觉得喺呢一度你都睇翻好多即系。即係呢個即係經典嘅 monster 又走翻出嚟啦，咁嗰啲即係唔同形態嘅異形又有啦，咁跟住人即係亦都有翻啊異形，哇！即係破體而出啊嗰啲位，咁佢都係有俾翻曬你咁樣嘅，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係 OK 嘅。咁你話message 佢真係比前作，即係比普羅米修斯係少啦，咁但我覺得佢又未至於係完全冇嘅。咁其實佢。即係你可以話其實由上即係普羅米修斯開始，其實個主體會將即係雖則你見到都好似係有一個女主角，即係好似即係仲係延續緊異形系列都係用女嚟做主角呢一個慣例，但其實你見到個故事主軸咧係其實根本就喺阿 David 身上嘅，即係呢個人造即係呢個機械人身上，其實個主軸都係喺佢身上。咁同埋我覺得講上集反而呢其實你唔係好明顯，即係我當上集係普羅米修斯啦，即係唔係好明顯呢係知道點解即係點解會擺喺個重心擺喺個機械人身上，或者普羅米修斯呢個 meaning 係乜嘢。但反而你今集你睇到一啲，因為佢其實講緊普羅米修斯呢個神話其實係即係呢個一個泰坦族去偷火俾人類，然後去即係佢係令佢哋升格到好似同神一樣可以用火呢一樣嘢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其實 David 就係呢個普羅米修斯囉，即係佢其實佢為就係為佢自己嚟緊嘅一啲 robot， 即係嘅 robot 嘅民族啊。咁你見到佢其實佢最初佢係想將啊 Water 係即係拉埋喺佢自己嗰度，因為我哋係即係我哋 brothers 嚟嘅，即係我哋係我哋同種嘅，我哋應該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係繼承緊呢個種族，因為今集呢、這個即係呢一集呢，其實你會見到佢去講就係話人類去殖民，就係話佢話呢個已經係一個沒落緊嘅種族嚟㗎啦，即係超民啊。Human 已經是沒落緊的種族了，而下一個是什麼呢？下一個其實應該是 Robots 的，即是這個是 David 自己的解釋啦。所以其實他是想籠絡這個 Water， 然後即其實你會見到他那個 Trend， 他就是想我滅絕人類，然後建立我自己那個帝國，所以他也都有那些即是怎樣首先你要建立就要 destroy 啊那些，即是那些好像很圓的說話，其實他講來講去點解佢要做呢啲嘢呢？我覺得上一集佢都仲係有一少少去confuse 嘅，咁或者係去一啲叫做俾人去帶領咗佢行嗰個方向啦。但今集我覺得佢其實都幾自己都幾 sure 㗎啦，即係佢想做啲乜佢係 sure 㗎。咁變咗嚟講，雖則你話可能佢係開兩條拉，但以故事嚟講，你都會見到故事嘅主軸其實係圍繞住 David 去嘅。 係啊。 即係圍繞住一個機械人，即係我覺得個古仔可能去到尾其實係講佢係會成立一個機械人嘅種族，或者甚至係佢嘅王國咁樣囉，即係我會見到個 trend 囉。咁所以你話喺一個故事承接嚟講，我覺得今集其實即係 OK 嘅，佢係承接到嘅，即係雖然佢個 style 唔係普羅米修斯嗰隻 style， 但係佢嘅故事係承接到佢上一集嘅。咁但係當然啦，好多人睇完普羅米修斯嘅時候，佢會期待 即係佢期待嘅係阿 Elizabeth 同埋阿 David 之後嘅後續古仔，即係佢哋去咗第二個位，咁佢點樣去接觸嗰啲叫做 engineer 咧？但係今集幾乎係冇提過 engineer 呢一樣嘢嘅，即係雖則你見到開頭即係嗰、那個。嗰、那個位啦，就係即係死咗好多即係死咗好多人啦，死咗好多佢哋嗰啲即係個另一個種族嘅人啦。咁但係佢冇特別去提呢一班人點樣，或者究竟其實佢阿 David 同 Elizabeth 見咗呢一班人之後有冇有即係揾唔揾到？因為上一集嘅命題就係話呢班 creator 點解要 create 佢哋啊嘛，即係點解要 create 人啊嘛？呢班 engineer 點解要 create 人？咁但係上集係冇 answer 嘅，咁今集亦都係完全冇提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你可以回歸翻，就係話我頭先講，其實命題係成個重點係喺 David 度，而 David 上一集咧喺普羅米修斯度，佢已經講咗話佢問個 Elizabeth 嘅，佢話其實即係你哋想問佢哋點解，即係問 engineer 點解要 create 人類，其實呢個問題係唔係咁重要呢？咁對於 David 嚟講，其實唔重要嘅呢樣嘢，係對人類先重要嘅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呢一集佢冇講冇再提呢一樣嘢，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作為觀眾，梗係想睇多少少上集嘅解謎㗎啦。咁但係嚟講我覺得如果以整體嘅命題嚟講，佢唔特別去講呢一樣嘢，我自己都 OK 嘅。即係唔會話覺得哇！即係你即係砍掉重練啊，又推到之前嗰啲嘢啊咁樣。咁同埋佢其實佢今集 David 都有講好多，就係講創造呢一個命題。因為佢自己係機械人啦，咁佢就話即係阿 Water 嘅程式都係落咗一啲程式，就話佢唔可以創造嘢嘅。 嗯、 即係因為機械人唔可以創造嘢，而 Water 都有講話因為 David 嘅出現令到其他人類覺得好不安，所以就改咗啲程式嘅，即係多咗嗰啲restriction 俾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幾有趣嘅。咁然後你會見到David 不斷係嘗試佢想 create 一啲嘢啦。首先即係可能音樂呢一樣嘢啦，咁同埋其實佢有一段佢係即係你見到佢有一啲即係佢冇解釋到，就係話當女主角呢就走去睇，即係見到佢嗰啲圖啊，畫嗰啲畫，跟住見其實見到佢畫Elizabeth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然後跟住佢都有問過佢，你即係對Elizabeth 做咗啲乜，咁然後David 其實冇直接回答嘅，佢就話就係我嚟緊想同你做嘅嘢囉。咁其實你會見到佢，跟住然後你見到佢推到佢啦，然後嘴咗嘅嘢啦，係啊。咁我覺得其實佢係想試，即係因為佢係機械人，而佢係冇一個繁殖能力嘅。咁而繁殖呢一樣嘢其實係一種叫做咩？係一種叫做就係呢個create 咯，即係創造啦，或者係 reproduction 啦。當然就係一種創造嚟，而佢做唔到呢樣嘢，其實佢係不斷想做呢一樣嘢。甚至乎上即係你喺普羅米修斯裏面佢點解要即係落啲嘢落個男主角度，令到佢哋做完愛之後，個女主角就俾呢個異形，即係懷咗異形嘅胎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好似想借異形呢一樣嘢，令到佢好似有呢個創造嘅能力囉。咁亦都係點解佢好似即係你見到佢係好似今集係直情好似想純養啲異形啊，佢想去令到佢啲異形係變做佢哋好似一種 pet 啊，或者一種 warrior 係佢嘅工具嚟嘅，咁樣去用囉。咁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機械人，佢冇辦法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繁殖呢一個能力。咁所以喺呢一點嚟睇，你話今集係唔係完全冇 message， 係齋喺度即係淨係玩核突嘢呢？咁我又覺得唔係囉。即係我都會見到以 David 為主軸嘅故仔其實係溫緊係去緊嘅。咁當然你話精彩程度，佢未必話係成個系列作裏面好精彩嗰套啦。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我覺得係即係中上囉，即係一個幾好嘅作品嚟嘅。 嗯。OK。咪即係其實頭先我之前都有討論過，即係話其實如果你諗住入去睇異形呢，但其實主角係講人造人啊嘛， 咁呢件事其實對好多如果你諗住去睇異形嘅人係會覺得有啲妹仔大喎主人婆嘅，即係因為先前人造人係有喺異形裏面有一啲嘅角色嘅，但係先前嗰個角色係都係為咗製造一啲危險啦，又或者製造一個懸疑俾你啊，到底今次呢個人造人又會唔會出賣我哋呢，咁即之前只係做一個咁嘅作用，咁而家佢就變成咗一個好主線嘅時候呢，咁就唔係一般睇開異形嘅觀眾會好鍾意囉，其實係咁囉。 我諗其實嗰個重心係改變咗嘅，即係如果你話由以前嘅異形作品啦，即係史高尼維花嗰個系列啦嘅作品去睇嘅話，同其實而家嗰個重心其實已經係有啲唔同，因為你見到就係話雖則個 style 會有啲唔同啦，但係普羅米修斯同埋今集異形都好啦，其實你見到都係即係佢都係想再去即係探究呢個即係佢唔只係探究人類本源，而係佢係會去探究咁究竟個物種嗰個現存係點樣嘅呢，其實係你諗人類，我哋自己會覺得我哋已經係即係進化完成㗎喇，好多人都會咁諗或者有一個咁嘅概念，但係其實佢可能機械人嘅角度會覺得其實你哋係即係悲歐緊，你哋人類有冇諗過可能你哋自己個物種其實係悲歐緊嘅呢，已經冇㗎喇，然後會有下一個物種去 replace 你哋㗎呢，咁佢好似其實係想做緊一個即係再宏觀，係一個生物嘅一個進化裏面，佢想再做一個宏觀嘅一個即係一個預測啦，你可以話或者一個想像啦個故仔咁去睇，咁其實成個故仔我覺得比起你話以前前作係其實係 grand 好多嘅，嗰個範圍係 grand 好多嘅，咁你話個主軸唔係喺異形身上，咁我同意嘅，因為你以前嚟講最大即係你最大恐懼其實就係話係一個 monster 啦，咁然後即係總之你唔好掂到佢，同埋我哋成個古仔或者成個主軸就係要點樣逃生啊，點樣去逃離呢一啲怪物啦，咁樣啊，即係個主軸係咁嘅。但係今集即係或者呢個系列裏面，你會發覺其實由普羅米修斯已經講緊呢一樣嘢，覺得已經同你講其實異形並不是一個叫做即係佢唔係一個好獨立嘅種族嚟嘅。即係佢唔係自己有一個王國嗰隻嘅，其實異形係被 produce 出嚟嘅一啲武器啦，你可以話或者係一啲戰士係 warrior 嗰類型嘅嘢嚟嘅，即係一啲生化武器嚟嘅，其實係被人去創造出嚟嘅，係一個工具嚟嘅。咁你會見到其實普羅米修斯同埋今集都係一樣，其實講緊異形係一個類似工具咁嘅東西咯。因為你已經見到今集或 David 好似有啲即係某幾個位置你覺得佢好似可以即係控制到或者利用到異形咁樣啦，咁亦都見到佢臨尾最後嗰幕其實佢自己都即係運走咗兩個即係異形嘅胎嘅 BB 出嚟咁樣，咁你會見到係其實呢一樣嘢係工具囉，咁只不過我覺得係個身份唔同咗囉，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如果我哋而家拍再拍返以前嗰種 style 嘅話呢，咁即係呢個仍然係講緊異形呢隻怪物好恐惡，咁我哋要逃走佢或者要打到佢要消滅佢啦，咁樣嘅話呢，咁其實你變咗個電影個，因為呢個命題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好耐㗎啦嘛，咁你唯一可以突破嘅咪就係視覺畫面囉，即係嗰個觀能個刺激囉，咁變咗喺嗰個變化就唔會有咁大囉，咁我自己嚟講我接受到呢一種轉變嘅，即係我接受到嘅，亦都我會覺得咁其實你睇啲官能嗰啲嘢，咁其實以前就算以前三集，你而家睇返二零一都仲係好睇，二零一二零二都仲係好好睇㗎，係呀都仲係好好睇，咁你又要喺官能上面再去挑戰佢哋，咁會變咗你知道其實官能挑戰呢一樣嘢其實會麻木㗎嘛，係呀，咁你慢慢你就唔會再即係冇咗嗰種感覺囉，其實係反而仲難拍㗎，即係我覺得而家佢可能將個命題轉一轉嘅話，咁呢一樣嘢我覺得我都係接受嘅，咁同埋我覺得佢今集嚟講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普羅米修斯就真係好少異形出啦，咁但係呢一集異形你會見到即係大隻嘅有大隻你睇，中 size 有中 size 你睇，普面嗰隻普面型嘅有俾你睇，跟住嗰啲細細隻 吱吱啫啫嗰啲又有，咁我覺得OK 啦，即係都唔錯啦嗰種咯。 OK， 係咯， 咁同埋佢今次都有隻新嘅感染方法噶嘛，就係嗰堆即係嗰啲黑色嗰啲 粉。 係啊，嗰啲包子，即係原來哇，原來咁都瀨嘢嘅，你唔覺意喺度即係淨係喺附近已經會瀨嘢㗎啦。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新嘅，即係如果我哋睇異形嚟講，呢一個係新嘅感染方法嚟㗎嘛。 嗯，好，咁即係呢套啊，後輩反而就幾 buy 係咪？ 中上啦、啊，中上啦、啊，即係唔係最好睇嗰集，但係我覺得OK 嘅。 嗯，咦？咁你覺得最好睇係邊集呢？其實 so far。 我就鍾意二嘅，即係 占士金 有個細路女嗰集。 係囉。即係呢個應該都係好多人覺得係最高峰嗰集啦。 係因為係即係其實咁講，因為佢第一集始終即係第一集係好睇嘅，我覺得。但係第一集你始終你又要好多嘢要交代㗎、 嗯。 因為你係即係嗰隻嘢你未見過㗎嘛，你第一次見好多嘢要交代嘅特性係點呀，點樣點樣。咁當然第一集都有好多名場面啦。咁但係你第二集嚟講佢可以唔使解釋咁多啦，因為大家認識咗嗰隻嘢啦。咁呢可以即係 focus 喺好多位都係喺真係係好畫面嘅功能。咁佢畫面都係拍得好靚啦。咁老實講，你話而家就算比較起嚟，而家 CG 做到幾靚都好，我都係覺得以前嗰隻嘢係即係嗰個 texture 同埋嗰個 角 係 係 逼力係好夠嘅，係靚好多嘅。同埋有一種咧，即係以前嗰種用黑色好 metallic 嗰種感覺咧、 嗯， 有一種邪惡嘅美感喺裏邊㗎。 因為嗰時都冇乜 CG 嘅嘢嘅，咁根本就 佢哋嗰時都係啲模型嚟啫嘛，唔係 CG 嚟嘅。 好靚啊！係 用模型做出嚟嘅啫嘛，咁你會感覺到嗰個逼力喺裏邊咯，同埋靚好多咯，我真係覺得，即係有種邪惡感喺裏邊咯。咁所以係我就好中意第二集嘅。 唔係你第二集用嗰啲軍備啊！即係你就算而家睇都冇 out day 嘅， 唔 out day 好好睇， 真係好嘢嘅，係 啊， 呢個真係，係 啊，即係佢嗰個設計啊，同埋佢即係冇㗎，你睇翻第二集續集嗰時候，你見到佢譬如嗰啲太空船嗰啲設計啊，嗰、那個嗰啲太空站啊嗰啲位，其實你而家只不過係話你而家用 CG 做咗嗰樣嘢啫嘛，但係你唔覺得係你睇翻你唔覺得係話啊好簡陋啊，或者係 好實在啊 舊啊，唔會啊，冇呢種感覺。 個存在感仲強烈啲啊！你睇佢以前係搭景啊或者模型咧， 係啊搭景嗰啲真係你真係會好即係好說服到啊佢哋就喺個太空艙度啦，佢哋就啊喺嗰個星球度就遇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嗰隻異形真係冇得算，即係雖則你話而家因為用 CG 咧，佢變咗好多時係出即係異形出鏡嘅時候，佢嗰個時間咧係長咗㗎。 嗯。 即係以前可能你就算見到咧，佢都閃一閃，跟住就冇咗㗎啦。係。咁但係因為佢而家用 CG， 佢唔驚穿分啊嘛，簡單啲嚟講，佢唔驚穿分，佢可以俾你睇耐啲。咁但係反而以前嗰種閃一閃就冇咗咧。是個逼力是很強 的。不是啊，其實他今次呢有幾個 shot 呢是在個 mon 嗰見到的異形的那些 shot 呢，其實異形是穿了崩的，你看到是即是很 game 咁的，是啊。 哦反而今次 就你會感覺到未即是應該你感覺到他可能都不是做得真的很靚囉、 嗯、 那種感覺囉。 但那時真的找皮套演員扮呢，反而我又不覺得有什麼穿崩，我覺得真的好靚喎做得。 不是，但是可能你做得即是可能耐少少，即是個時間長一點 就 不會驚囉。 同埋好黑嘅、啊、第二集拍得，咁你變咗你睇唔真呢、 啊、 其實。個氣氛咯，即係可能佢睇 氣氛冇錯，氣氛真係 遮醜，可能佢原意係，但係其實出咗嚟個氣氛就好好咯。 即係佢可能成日都陰陰陽陽、陰陰陽陽咁樣咁咧。 同埋 個重點 就係、 是、 你第二集佢揭示咗佢成個群族係點啊嘛？你第一集唔知㗎，一隻嘢咁樣，第二集話俾你聽，哇，原來有隻 queen 嘅，隻 queen 啲蛋係隻 queen 生出嚟嘅。咁其實後來嘅故事，即係嗰個設定都係由第二集奠定嘅啫嘛。所以其實呢個好重要嘅，係啊。好緊要嘅，咁所以冇得講嘅。你知唔知今日輪？ 我覺得佢今集佢係有啲位佢係想俾你哋 即係俾啲睇開異形嘅人有啲重溫囉、 哦、 所以佢好多形態嘅異形都有俾你，跟住異形蛋又俾你睇埋。係呀、啊、即係有，其實有啲我反而覺得今集係有啲叫做想籠絡返啲以前嘅異形觀眾囉。即係成唔成功就可能因人而異啦，咁但係起碼即係叫做話，即係其實有少少似係嗰啲啲續集或者 N 年後嘅續集就啊，俾你睇翻啲舊角色啦咁樣咯，咁所以你見到 咁咯，星戰七咁， 係啊，係啊，俾你睇翻啲舊角色咯，咁佢又真係咩形態嘅形都俾你睇下咁樣咯。 系啦，同埋有某啲位啊，由邊一集度抽翻出嚟模擬翻咁樣，有好多個鏡頭啊咯。 是啊是啊，即是你都会见到有少少即是向旧片即是旧作品致敬的位置咯。 是啊，咁变咗即是睇你中唔中意咯，是咯、啊、即是同星戰七一样咯，唔中意即是咪又是做返 New Hope 啲嘢嘅咁唔中意咧会咁讲，中意嗰啲唔系啊，就系咁先正㗎嘛，咁咯，是咯、啊。 都會有啲即係有啲咁樣感覺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即係同即係普羅米修斯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普羅米修斯佢冇去考慮，佢冇考慮睇開異形嘅觀眾囉，即係幾乎都冇嘢，即係都冇以前睇開嘅嘢俾你睇，所有嘢個形態都唔同嘅。 但我反而好鍾意普羅米修斯嘅我 哋。普羅米修斯係好嘅，但係我會覺得嗰個異形味其實唔係好重嘅。我都話我唔知啲情況之下睇完，我睇完嘅感覺只係話啊套嘢嗰啲怪物幾似異形。 係啊， 我嘅感覺竟然係咁嘅。 係啊，最尾嗰隻其實都係有啲啫嘛，佢個頭尖嘅。 有啲似咯，但係因為以前我哋睇嗰隻係黑掹掹噶嘛。 係。 是啊，但佢而家嗰啲係銀白咁樣㗎嘛，有啲 灰 白 色 咁啊，灰白色咁㗎嘛，係啊，有啲唔同囉，咁但係佢個形狀似嘅，即係所以我上一普羅米修斯睇完我都只係覺得啊套嘢有啲似異形，跟住我 friend 先話呢套咪異形前傳囉，話係咩我唔知喎，咩都唔知就走入去睇。 咁導演話唔係嘅，佢話嗰套唔係嘅，呢套先係嘅。 是咁可以咁講嘅，咁但係你始終你今集你個古仔其實你就算譬如伊麗莎白同埋啊 David 都係普羅米修斯嗰度即係大過嚟嘅。咁你即係你可以話系列可以分開，但係故事即係嗰個世界呀發生嘅事係連續嘅。 即係佢咪咁樣囉，係好似玩 Marvel 咁囉，又係楞幾個電影 series 囉，而家又想有學人哋咁做囉，但係成唔成功唔知啦，睇下點啦。 成唔成功唔知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會睇到佢嗰、那個即係有啲人話個設定有少少奇怪，即係例如譬如話個機械人，咁佢上集個感覺就係佢好似真係完全係一個即係啲無機物砌出嚟嘅東西嚟㗎嘛，即係即係佢爛咗個頭，咁你會見到好似有啲棉花啊嗰啲咁樣嗰啲咁嘅嘢㗎嘛，咁但係你今集你會見到佢頭髮好長㗎喎。 係啊，呢、這個真係奇怪啦，係呢、這個真係奇怪 係。係啊，究竟係點呢，佢會唔會之後又解釋返呢，咁就真係唔知啦。 即係佢應該係無機物嚟喎，因為你見 佢應該係無機物嚟 嘅。個 water 整出嚟佢都係揾啲骨架嗰啲嘢，即係倒模咁樣嘅。咁照計就冇理由會生頭髮嘅呢度。 係啦，照計就冇理由會頭髮長咗嘅。咁點解會咁呢，係咪即係會唔會係佢可能係嚟緊會拍返佢普羅米修斯嘅後續嘅時候，會唔會解釋返呢樣嘢呢，咁就唔知啦。 佢移植咗女主角啲頭髮，我指個頭到啊。 或者係可能其實而家呢個身體已經係即係可能半 organic 㗎啦，係唔係呢，咁又唔知啦。 唔知啦，呢個真係要再睇。 因為你如果是無機的身體就應該不會生頭髮的。 是囉。 即理論上應該是這 樣。不應該會老了不過沒辦法啦，因為演員老 了。老了就沒計啦，這個演員問題大家都是當看不到啦，唯有。 明明順手 看 很多的。 即好像我們看狼人那樣嘛，那你 Wolverine 夠理論上不老的啦，但是你沒辦法的。 一集老一集的，為什麼呢， 是啊，但是冇辦法喎，有時你前傳仲老過而家，咁你點解釋啊？冇辦法 啊，前傳老啲啊，點解？冇辦法。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啱，係話呢個創造係佢而家個題目嚟嘅，的確係要圍繞住創造呢樣嘢，係佢而家呢個系列會，即係起碼 普羅米修斯同呢套都有講呢樣嘢咯。 係啊，但我覺得即其實我另外，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個系列可以咁樣 reboot 翻，我覺得係成功嘅。即係相對即係而家其實你見到好多七八十年代嘅 sci-fi 而家都會做，即係可能係續篇啊、前篇啊或者 reboot 啊咁樣去行啦、啊。咁即係有時咧我會覺得佢係即係可能係只係即係食翻以前嘅名氣，但係冇新嘅 input 嘅。或者轉咗做比較 commercial 啲啦，譬如你 Star Trek 其實係 commercial 咗啦，佢 reboot 得嚟 commercial 咗，易睇咗啦啲嘢。咁但係我覺得異形系列嘅嘅續篇啦，叫做或者叫前篇啦，其實嚟講咧，佢因為就係因為佢轉咗嗰個重心，轉咗個重點，所以我會覺得佢比起其他嘅即係叫做重拍嘅系列。我覺得佢係即係比較有 meaning 一啲咯。 不過佢最尾能唔能夠搏得翻佢嘅第一集咧？因為佢而家話而家呢個前傳咧就係慢慢慢慢會搏翻佢第一集，咁搏唔搏得到定到時會？ 其實我又覺得真係冇乜所謂，你要搏用乜意啫？咁佢第一集個設定係好簡單嘅啫嘛。 係。 佢教個第一集嘅設定咪就係你一班人相船，跟住我收到個信號，跟住落咗去，然後揦嘢。咁你只不過需要解釋一下佢即可能佢哋落咗去嗰個基地嗰、那個太空站點解會搞成咁，咁已經 OK， 咁其實唔係一個好難，即係唔係好難搏嘅，我覺得。 嗯， 係啊。 好，咁就睇下佢之後表現啦。唔係我想補翻先，因為之前我唔記得講，即係其實佢講呢個主題呢、這個創造咧，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佢不斷同呢啲聖約啊、聖經啊啲乜嘢，佢喺度拉楞噶嘛。咁點解佢呢樣嘢對咧？佢同創造有咩關係？其實係因為所謂人有神嘅形象呢樣嘢，即係之前有個解釋。 我覺得其實佢都係想講呢一樣嘢。 即係其實有個解釋就係話係乜嘢咧？即係其實唔係咩叫咩嗰啖氣啊，或者咩靈魂嘅，其實就係講緊，因為呢樣嘢就係佢話係人其實同其他動物唔同嘅地方啊嘛。咦？咁人同其他動物有咩唔同咧？其實就係人有創造力啊！呢樣嘢，咁所以呢樣創造力呢樣嘢咧，先係遺傳自即係所謂神呢樣嘢。咁我唔理佢所謂神係咩嚟咧，神可能係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嘅，即係可能你喺好多蟲嘅創造嚟噶嘛，即係可能會唔會嗰啲 engineer 即係嗰啲咩巨人，會唔會佢都有佢嘅創造嘅神嘅咧？都唔頂嘅喎。 佢就係其實講緊呢一樣嘢，一重做一重啫嘛。 係一層， 即係佢今集佢都有提，一開始就有提。阿 David 就望住阿 Balan 啦，即係嗰個博士啦，咁跟住然後佢話：哦，你創造咗我，咁邊個創造你咧？ 係啦，係啦， 係啦。咁然後 嗰啲 engineer， 你揾到嗰個之後，咁又邊個創造佢咧？ 係啦，佢 engineer 其實都有機會，佢都唔係第一批，都係佢又之前又有，之前咧又有嘅，咁可能咧只係不斷循，即係一代一代咁啊。咁人而家就去到最後，但係人就會創造機械咯。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呢個 point。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幾有趣，所以我幾鍾意呢個系列啦，即係因為佢新嘅 reboot 嘅版本。 唔係，我會希望佢識會嗰個普羅米修斯咯。佢而家又貪新開 多個。嗰個哲學意味係係、啊、有喺度，即係我覺得以一套即係 sci-fi 嚟講，佢 commercial 嘅 sci-fi 嚟講，佢係有一個哲學意味。其實我覺得佢嘅水準係高。 唔係呢個唔係哲學添啊，呢個宗教哲學添啊，去到。 系咯，即係一個宗教啦、哲學啦、一個原理啦，究竟係邊度嚟嘅咧？人咁點解係咁嘅咧？即 係 佢多咗呢啲嘢咯。 想佢繼續係咁做，但係佢又貪心啊！而家又要開個異形前傳，等你又另一個系列啦。咁啊，即係咁啊 ，OK。係 啊，我係咯，我唔記得，但係可能即係都要考慮翻 commercial 嘅角度嘅。即係咁，我覺得如果你俾大眾睇，可能大眾會 buy 呢套多啲咯，因為 反而會中意呢個多啲。OK， 始終即係啲人即係你有得 VR 鬼橋，有啲翻劇像睇啊，好似明多啲喎，咁即係嗰啲咯。 嗯，即係唔好咁扮。 即 係 佢哋當恐怖片咁睇啫嘛。 即係普羅米修斯可能太扮嘢啦，佢覺得係嘛？ 唔係普羅米修斯啲人可能入到去就係唔知道你做乜咯，即係覺得你你係有怪物，但係啲怪物又唔係，即係又佔嘅氣氛又唔係好多咁樣，咁成套戲唔知你點咁樣，即係可能啲人會咁諗咯。 唔係個個啱，係咁啊，開兩條線。 係個個都啱。 想囊括咗闊啲，可能佢係咁諗，係啦。 我估係咁啦，即係想可能開條 commercial 啲嘅 line， 咁等你哋即係想睇怪物食人嘅，咁咪睇怪物囉咁樣。咁然後但係你如果想了解成個世界多啲嘅，你就要睇返普羅米修斯啦咁樣咁囉。即係我估佢哋係咁諗嘅。 嗯，好嘅。好嘅。 係啦。 好，咁仲有冇 冇啦，咁個星期睇啲戲唔係好多啊。 好。好啦， 都系咁样， 咁我哋 就系啦，都系啦，同埋恭喜翻啦，都九周年啦呢、這个节目， 多谢多谢， 恭喜晒恭喜晒，真系好难得。 系咯，多谢夏木贝都系咯，有加 入。系啊，因为你就系如果你话主力讲快快咧个 topic， 其实系即系如果香港嚟讲都唔系一啲好阔嘅 topic， 但系可以讲到咁耐都好犀利啊，我觉得。 咁啊，系咯，感谢夏木贝嘅活跃啊！這個比較日文的說法 多謝大家的支持啊， 是都要多謝聽眾這麼多年， 多謝聽眾支持， 有聽眾真的由第一集聽到現在，真的不是說笑， 是不說得笑， 多謝大家。 好 啦，咁啊，我哋講埋個 之後又再嚟緊，再等、再等下啦，又 係囉，唔係咁嚟緊都好多戲，都好多戲， 係啊， 係啊， 因為都 完美圈套啊，同埋呢個房客。 哇，房客一定睇，我睇過 trailer 啊，就已經覺得好正。 但完美圈套你有冇興趣咧？就 circle 下個禮拜。 都會睇，但係房客我嗰個興趣大好多咯。 點解咧？點解嗰個會？ 個 trailer 真係超吸引咯。 係。 即係我自己覺得房客嗰個 trailer 係好吸引嘅咯，拍得。 即係你都想知道，喂，點解佢去咗個鎮，好似係咪俾人控制咗係嘛？ 係啊，即係同埋咧，嗰種味道有啲似咩咧？有啲似六七十年代三 K 黨嗰種 feel 啊。 喂，但係如果我同你講，其實唔係呢樣嘢嚟嘅。 哎呀，唔好講住啦。 我會講俾你聽。其實係好怪嘅，其實嗰樣嘢。 系，我期待呢一套噶。 唔 系，初初我睇 poster， 我冇乜感覺嘅，但系我睇完 trailer 我就好想睇咯。 唔系你估嗰样嘢嚟嘅，总之 好， 因为系怪嘅，怪嘅，怪。 我期待咯，我期待佢 surprise 我。 系好怪嘅 ，OK， 咁你睇下呢度，系啦，好啦，咁我哋不如我讲下下嚟紧有咩戏，跟住我哋完啦，好嘛？咁啊，夏木贝同我哋仲有冇啲时间？ 哦、oh, ，OK 嘅， 系咯，咁我哋一齐完啦，好嘛？因为讲埋呢，我哋都 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喂，咁啊，新年数下啦，喂，嚟紧有咩紧要嘅戏数？下个礼拜就完。 咁下个礼拜18号，咁就有呢个失眠啊。 失眠都系下礼拜 ，OK？ 系啦， 系，咁仲有完美 之后啦，系完美后同访客啦， 访客啦，系啦，咁啊一周的朋友啊，即系只得一个星期记忆嘅。 系啦，呢个系动漫，都系啲动漫改编嚟嘅。 系，好，仲有冇？ 咁就仲有呢个伤物三啊，冷血篇啊，都系18号嘅。 系。 系。 嗯。好，有冇到其他科幻啲嘅？ 咁之后5月21号，我啱啱就新见到啊，呢个《天使爱芭蕾》啊。 哦，嗰个其实我睇过。 哦，系。 但咩类型啊？呢、 哦、其实系卡通嚟嘅，即系狮子卡通。讲、哦、个女仔系即系好中意跳芭蕾舞，咁、走咗间学校嗰度即系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系冒充咗一个人嘅身份去嘅。 系。 嗯。 我初以为系啲变身少女嗰啲古仔。又冇嘅，冇嘅，冇变身嘅。不过佢成日跳舞跳舞咁咯，咁啊跳得好夸张喎，可以即系喺个好高嘅楼咁跳嚟嘅。 咁樣 係啊，即係都唔係完全好， 即係啲超級系嗰啲嚟嘅。 超級系咯，不過佢真係講跳芭蕾舞嘅，係啦係啦。咁啊， 芭蕾舞嘅超級系啊， 愛情故事咁咯。啊，呢度都 OK 嘅，不過係好女仔嘅嗰只，啲奮鬥嘅嘢啊咁咯，係咯係咯。嗯，係。係啊，咁跟住已經去到神鵰女俠咧？ 唔係，仲有呢、這個魔導王先。 哦，魔導王係啊係，係幾號？ 係5月25。 哦，5月25有魔導王係。 係。咁啱啱睇到有套叫咩想死冇咁易，但又好似係啲普通嘢，即係話佢即係嗰個人想自殺咁啊，咁但係就好似話 即係唔死 死極都死唔去咁。 哦，要咁特別？ 是咩西片嚟嘅？ 系啊系啊。 哦，呢套真系冇听过呢套，系咯。 系啊，咁啊都系5月25嘅。 嗯嗯 ，OK， 好，仲有冇？ 之后就到呢个5月30啦。系啊，神奇女侠，系夏目贝，系咪有咩？ 仲有咩咯？入活第五弹咯。 系。 又活第五弹都应该是5月尾上的，即是那个浪漫色情那个系列。 哦，是啊。 应该5月尾的。但我要查返那个日期。 但套戏叫 什么黐猫门的夜晚咁样。 哦，黐猫门之夜就5月18日都是下个礼拜我记得。 哦，都是下个礼 拜。下个礼拜已经做的了 ,OK。OK, 好。 咁佢个系列呢个系最后一弹啦。嗯， 好，喂，就數下啲大啲科幻片算啦。 係啦，就差唔多啦。 咁之後6月8日就盜墓迷城啦。 係，6月8日盜墓迷城，係。嗱，我見到有呢個生化危機咩血仇殺戮喎，即係咩嚟嘅咧？係即係 生化危機有咁咁近。 唔係卡通嚟嘅，卡通嚟嘅。 我卡通嚟嘅，我 覺得 咁近。 即係 CG 嘅，係啦，嗰啲。 CG 嗰個係啊係。 係啦，咁就係6月15日嘅。 哦。 佢咁寫係啦，咁另外變形金剛就係22啦，咁又係亞瑟王喎，好奇怪。咁今晚打喪屍就係6月29日，係啦。 喺我呢度睇到寫6月23日， 我又有排時間。OK， 好。咁蜘蛛俠就係呢個7月6日係咪？ 係。 係啦，就咁啦。 Homecoming。 係啦，呢個都係期待啦。仲有冇？ 呢份期待。 又見到7月13日就猿人爭霸戰星空巨戰。 是。是啊，我補返一個先，是這個他現在說是6月29日，但是他還是叫緊原本的名字叫 Survival Family， 即還未有一個正式香港譯名，但是日本戲來的。就是說， 哦， 小日向文世那家人呢，就普通一個日本家庭來的，但是因為突然間有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麼，即大停電啊！成個唔知成個日本定成個東京啊！咁佢就開始要出走，但係我見到佢好似連啲車都唔喐得嘅喎，即係佢唔係就咁停電， 是啊 是啊，即係好似即係核戰之後咁嘅，唔知點解。 唔係，佢個停電係所有電嘅嘢都唔喐得嘅，包括入不心電之類乜電，總之有電都唔得。 很怪嘅，即係神秘嘅喎，即係唔知咩事喎。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就係嗰個哋唔係恐怖片嚟㗎，少少搞笑嘅。咁啊，嗰個哋初就滋滋整整啊，個女又要化妝咁啊，喂，大佬我走爛喎而家咁。咁結果後屘搞下搞下搞女就好似好野人咁啊，即係直情污糟邋遢。咁好得意嘅，即係佢好似等你反省下呢個城市咧，即係我哋而家每日覺得好普通嘅嘢啊。咁如果啲嘢一旦有一日冇咗咧，你可唔可以生存咧？即係有少少講啲咁嘅嘢， 係同埋講家庭咧，一定係 係咁一定有啦。咁同埋佢又唔係即係佢唔係當咩，即係雖然佢生存，但係佢係少搞笑咁嘛路線。咁呢個我諗係幾特別嘅，係咯，係咁啊。7月20日有呢個千星之城啦，係咯， 係 嗯。 我見到7月27日咧就有套但係佢係韓國片嚟嘅喎，但係就講呢個軍艦島喎， 係咯，唔知咩戲嚟嘅， 係。 佢可能 佢話 軍艦島嗰個歷史嘅，可能係我懷疑。 係，佢話日軍用呢個欺騙手法呃咗呢個400名嘅朝鮮人帶佢去軍艦島度採煤咁喎，講嗰啲喎。 係咩？咦，咁我 軍艦島啊嘛。 軍艦島嗰個而家係廢棄咗嗰個咯，即係其實之前占士邦咪 幾有趣啊？係 啦，係啦。哦，正啊！呢個 同埋巨人都係喺嗰拍。 係啊，好，仲有冇？有冇啲即係再新啲嘅嗰啲重複嗰啲有嘅先啊？係 咯。有套郭子健嘅《悟空傳》喎。 哦，係嘛？ 7月27日係啊。 話咁多嘅，係咯。 係啊。 嗯。 彭于晏嘅又。 嗯，好。 啊，呢啲我就冇乜興趣啊，真係。係 咯，好，仲有冇？ 好。是咁多啦。 報住先啦，係囉，報唔晒嘅，係囉，咁都知多咗有啲新嘅戲嚟嘅會做啊。好啦，咁大家留意入場啊，係囉。好啦，咁明借返咁多提供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冇嘢補充啦嘛。 冇。 冇啦。 好，咁好啦，咁講下我哋嘅 email address。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你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嘅大家回信嘅。好啦，咁我哋冇咗呢個 myaudiocast.com 啦，冇辦法啦。咁我哋好似連 sci-fi backup.thisistep 都會冇啦，因為嗰個要收費啊開始。咁我哋都會轉㗎啦。咁睇下即係 即係睇下會轉去邊，我哋自己再通知大家。咁但係其他幾個 sci-fi411backup.rapper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rappers.com 咧會繼續有嘅。咁嗰度更新咗之後咧，咁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度會隨住更新嘅。咁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就去 register 先啦。咁啊 register 先，星期一咧就會有我哋新嘅一集㗎。好啦，咁大家記得呢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all the way。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㗎喎。咁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1276632嘅。33921276632嘅。咁同埋如果大家支持我哋嘅聽眾們呢，記得去分享我哋嘅 YouTube 啦，同埋俾下 like 啦。不過喺 YouTube 裏面俾㗎嘛，分享會好啲。係啦 ,Facebook 俾冇用嘅。咁樣嘅，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同星期一有 Red 嘅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